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我是 Sunny。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系啦，咁我哋又四个一齐讲一讲戏先。咁一阵我都会试下转头揾埋，睇下揾唔揾到韩永啊，因为要佢先去讲下嗰套叫做 Legion 啊，嗰套咁嘅新电视剧，即系 X 教授个仔嗰套。系咁一阵睇下佢去先啦。约就口头上约咗嘅，系啦。好，咁我哋讲戏先。今个礼拜有冇啲咩科幻片？咁我唔知呢套算唔算科幻片啊？杀神 John Wick 二咁样嘅，吓呢套咁嘅杀手啊，喂，但系佢嗰个杀手世界咧系非常嘅怪鸡嘅，所以我都觉得呢啲其实即系其实你睇啲美国漫画咧，其实佢都会讲呢啲古仔噶嘛，即系佢唔系一定 系 superhero 嘅，即系最。 其实 John Wick 系咪漫画嚟噶？唔系漫画嚟嘅。 我又唔知佢 系漫画， 佢好似都系套戏，又好似自己嘅，好似。 即系原创嘅，即系原创故事，跟住红咗先出漫画咁样系嘛？ 有漫画咩？我就唔知佢有冇漫画喎。 哦，有出漫画，我见佢 有出漫画，有出漫画，系我就见过。不过应该原创系电影，系 可能系我冇 check 过，系一阵再睇睇啊。嗱，咁呢套我讲啦，因为第二集咧就有啲系转咗啦，或者系或者佢好奇怪地就竟然有好多武侠嘅元素，一阵讲吓，甚至乎有呢个龙争虎斗里边嘅呢个。喺鏡嗰個房嗰啲， 係啊，鏡房入面打， 係啦，唔止話有丐幫喎嚇，啊，真係大佬， 係啊，丐幫佢喎，過啦，佢招亦都丐幫喎，我字幕， 佢香港係咁譯，係啦，有冇譯啊？摩肥人做啊，洪七公啊嘛， 咁啊冇， 都有放下白鴿咁嘅嚇，呢個係，好， 係放下白鴿， 一陣講呢套先啦，好唔好？可能大家都想聽呢套先，係啦，咁啊講，其實咧都有好多其他戲嘅，包括有咧阿霆鋒都有套啊。系啦，咁好啦，咁我哋數下榜先啦，好冇？好，马仔，第一位 系 LEGO 蝙蝠侠英雄传。 哇，呢度竟然保持嘅话，但系我哋几个睇完咧都唔系太中意。嗱，我叫佢望过，我未成套睇晒。咁啊，嗱，我开场咧都俾佢呃到，啊，唔系啊，唔差啫，几紧张气氛。点知蝙蝠侠一出场就转咗个通之后咧，真系唔系好中意。老实讲，恶搞到真系，咁我都唔麻麻，其实。 合家歡都可能係嘛，但我睇數據佢而家成萬一，即係大贏喎，跑出嗰只喎。 係啊，鬼佬成讚，咪連香港我諗住香港班食唔落啦，呢啲咪即係美式嘅笑話，唔係喎，都好多人話好睇，咁但係即係唯獨真係我哋唔中意嘅咋 ，OK， 好奇怪，好奇怪，一陣有時間先再翻講啊點解，係咁啊，第二位 係都係星星夢旅人， 係啊，咁呢套係 OK 嘅，係因為始終都係。 由头带到尾啦，冇错，系啦，系啦。 咁啊，新戏嘅杀神 John Wick 竟然而家系第几？ 第三。 第三即系杀神 John Wick 二嘅，系啦。咁但系都唔系差吓，都唔系差嘅。 系佢场次唔系好多啊，百几场嘅咧。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其实阿 LEGO Batman 仲多过佢嘅，如果计场次。 系，如果计第四名阿格雷踢五十度色戒二，仲多场次佢。 系啊，二过二百场，系而家暂时四。不过我哋讲咧系星期日朝早，因为有机会晏啲啊，夜晚又变嘅。系，好。 第五《魔海奇缘》 系啦，呢度好少场啊，得翻几廿场，但系佢都仲有第五，系啦。 系。 第六 《拉萨无名英痴》 系啦，呢度仲少场，但系都有第六，系啊。 系啦，咁第七即系阿霆锋嗰个决战食神。 系啦，呢度有过百嘅，零八三场啦，不过就得第七嘅啫。系 啦，咁第八仲喺度啊，《生化危机：终极厮杀》。 嗯，系啦，哇，第九啊呢套啦，系啦， 系撕裂。 系啦，嗱，一阵同嗰个电视剧因为啲关系啊嘛 ，X 教授嗰个讲到，都系精神分裂嘅故事。系啦，第十， 系因为系新嘅套，第一夫人即其年金乃迪。 系啦，即金乃迪老婆啊。咁啊 ，letter appointment 做嘅，咁呢度就哇个样老晒啦，即系做到系啦。咁啊、其实场次好少嘅啫，不过都有第十位系啦。 系。 咁啊，即系 咁第十一就小男人周记三之唔加游戏啊。 嗰啲唔系新嘅，有冇啲系新上戏睇已经喺下边嘅咧？仲有冇 咧？哦，有个翻做嘅《美女与野兽》动画版咯。 哦，即系衬一衬啊。 系啊，呢个翻做系嘛？即系原本嗰套迪士尼摆上嚟嘅，定系即系数码复修到啲衰嘢有冇？ 总之系可能都系因为今年有套真人版需要做 啊，但系嗰套真人版好似四月先上喎，佢咁早整个动画版嘅喎。 唔系，因为佢系一模一样嘅，连啲歌都唱翻呢啲嘅。 哦， 系啊。 O K。 唔系佢咁，我反而有兴趣睇下。我原本就冇嘅，佢反而咁整，我有兴趣睇下。系 O K。好，有冇啲新戏系跌咗落嘅？一开始嘅有冇？ 嗯，型人狗仔女正式上啊， 系边套？ 系啦，正式上咯，型人狗仔女，我睇咗啊，呢套反而都几滑可。 系，型人狗仔女系几多？十四 ，OK， 系，仲有？ 系啦， 我不低頭都係新上。咁啊，呢套好勁喎，英國片嚟喎，就橫掃咗嗰邊有啲歐洲影壇，有個影片都唔記得啦，即係要查翻資料先，就攞咗嗰個即係最佳電影嘅。咁但係啲人就話啲眼鏡嘅，因為論技術佢就好鬼窩下嘅拍得。咁但係估唔到攞咗，咁我就講啲低下階層咁樣咯。咁我未睇過呢套，係即係嗰啲英國低下階層點樣攞中門嘅，幫佢俾受盡歧視啊，又俾啲政府玩佢咁之類啦，咁樣有啲低下階層嘅故事咁樣，係啦。 OK， 哦，嗰個第十五嘅而家 ，OK， 好，有冇其他？ 係啦，跟住有套啊，嗱，我唔知咩嚟㗎，可能要你哋啲高手先知啊。高八十行委員會喜歡你的那一剎，一瞬間。 正話嚟，唔識 啊。咁啊，正常喎，係啊，係啊，係啊。 正常 喎。咁但係我唔知，我直頭連個 brand 我都唔知咩嚟㗎，係。 三場咁大把嘅啫。 系啊， 呢个新年有冇 系咪好受欢迎噶？ 唔识，我唔识。 即系动漫界呢啲要交介绍下，我唔识。 唔识啊，新年。 呢套我就冇睇嘅，不过就听讲都有啲人唔中意嘅，但系都系啲普通啲爱情嘅，应该系。 即系冇超能力嗰啲嘅。 应该就冇乜特别嘢啦。 O K。 佢讲告白啊嘛，咁系咪真系嗰啲男女嗰啲嘢啊？ 系咯系咯， 即校园青春爱情咁啊， 系嘛？唔系卖告白嗰啲告白咯，大佬，即系表白咁解啊，系嘛？系咯， 啊系咯， 呢啲啊男女多啦，我估系啦。咁唔知啊，冇唔识，我真系唔识呢套。系，仲有冇？ 我就咁扫落去，其余都系优先嘅啫，嗰啲系啦，冇冇生气啦， 有先啦嗰啲。好，好啦，咁啊，以上啊，香港嘅观众啊，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啊，唔需要信晒。咁啊，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啊，唔中意穿桥啊，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啊，熄机。喂，好，咁讲边套先？ 咁梗系装逼先啦，系嘛？ 装逼先啦，系咯，可能大家会有兴趣啲，跟住可能就会介绍多几套今日礼拜啲戏啦，打下笔打，好冇？好，先讲装逼，因为我哋全部都睇晒，竟然，哇，真系少有啊！我哋通常都系一人睇啲，一人睇啲。 系啊，同埋我開心啊！我同阿新李睇嘅，雖然唔係坐埋一齊，我係同場啦。我亦都即係見到我哋相認咗佢，我唔新李係啊。咁就裝逼就其實第一集咧，我嗰陣時咧，即係抄翻我都真係咁三四年前篇文啦。我嗰時好讚嘅，不過嗰陣時讚咧就直頭即係都冇人鬧，因為咧呢嗰陣時嗰套戲咧不值好低。咁加上其實李維斯你知嗰期就啱啱佢之前有套咧係。14年十大外語片啦，爛片我擺第二位嘅，有套佢講，佢話叫角角啊，角角敲門啊，有兩條女咧， 哇，嗰度， 跟住搞 Q 佢，後屘嗰兩條女原來玩肉成嘅，擋咗佢咁樣噶嘛，係啊，嗰套咩夜半咩女敲門咁樣類似啊，中文譯到，嗰套出完先出呢個裝逼嘅。嗰套爛到真係極點，跟住嗰陣時咧封咗話奇諾啊，叫做咩爛番茄攞眼啊，又有咩話咩票房毒藥咁樣，咁出咗套咁嘅裝逼，咁啊其實第一集咧，你問我個風格其實同而家似嘅，咁當然第一集咧成本低嘅，即係佢即係 B 級片嚟嘅啫，香港發行咧仲冇乜宣傳，咁嗰陣時睇完個讚喎，哇嗰陣時冇人插喎，咁但係都係少數插啫，因為佢直頭已經去到個境界就都冇人理啦嗰套戲，即係我講同唔講咧，啲人都話算啦 ，Let It Go 嗰只，咁啊叫到啊我嗰時已經彈我就話喂。得喎，點解？因為我覺得喂殺得幹咯，係咁死人。咁同埋你知咧，即係殺人咧，即係好多情況啊。咁你槍戰片咁啊，都係射啫。喂，第一佢下下爆頭嘛，幹在。第二咧，佢上集都有咁多近身戰嘅，即係你問我都係近，不過就冇發陽光大得咁靚。即係今集我陣間再講佢點樣即係糅合咗由巴西柔術咁樣陣間講啊。咁啊，即係個套路第一集都係咁。咁同埋第一集咧，即係已經有嗰個殺手嘅世界觀噶啦。即係佢起碼，不過上集我記得係中國酒店嚟喎，係嘛？即係中國人嚟嘅嘛，我覺得應該，即係嗰個酒店老闆係嘛？定改咗轉？ 哦，唔係，都係呢間嚟嘅，都係呢間。 但係個經理係咪同一個人啊？我就冇印象。 一樣都係黑鬼嚟嘅，全部同原班人馬嚟。 我所明白明白。咁啊，即係已經又有個話講有咩，即係好似江湖想當年咁樣啊，總要有間客棧，所有人入到去都唔好講嘢，即係龍門客棧喺入邊又唔可以殺人嘅，咁啊入邊係中立嘅。開咗對門，一格街磚任你劈冇所謂，咁即係有依啲咁樣嘅啲烏喺度咁樣，咁有時都有個咁樣嘅殺手世界觀，就覺得幾過癮。加上其實就即係我自己都睇九把刀啊，咁九把刀個殺手系列咧，其實佢都有 build up 呢個即係職業殺手 嘅世界观同个现实啊，原来呢个世界好鬼多杀手嘅，啲杀手其实可能有正式嘅教紧书嘅，但系佢就可以啊放完学走去杀人啦，即系会系有呢啲咁样，即系撞呢啲咁嘅比较，即系其实都几离地嘅，但系就你总之撞得好睇，几过瘾，即系几过过瘾嘅设定。咁第一集其实风格系咁，咁啊，但系因为第一集即系成本低啦，咁就咁。咁但系你问我咧，如果相对咧，嗱呢集一定就好睇啲嘅，我觉得啊，即系我个人意见啫，娱乐性啊，即系好睇啲。咁但系咧，以个推动佢去杀人嗰个情绪咧，我觉得今集就冇上集咁好。 系啦， 因为上集佢真系聚焦就抢咗架车，立咗只狗，咁喺常人角度系一啲好普通嘅事，即系或者唔好普通啊，即系以黑道嚟嘅黑系黑，喂攞架车啫，又唔系话喺你面前搏咗你老婆啊，系咪先？喂又唔系杀咗全家，喂系咪推咁准咧？上集佢就系讲话有个原因，就系、是、因为第一佢装逼啊，有仇必报啊，第二就因为只狗就其实系佢亡妻留俾佢嘅唯一嘅挂念咯。咁其实呢集都系冇完嘅，佢点解成日要攞翻架车？就因为佢话佢摆张相喺架车度嘛，即系我估佢今集个目的系原来其实佢搵架车，其实就想搵翻嗰张相咁解。咁总之就系一啲即系好似好小事嘅事。嗰、那个黑帮二代就立咗架车啦，收辱完佢，点知佢老豆听到个名先知原来系装逼。咁然後咁樣襯托裝備出嚟，就話原來佢係哇黑到即係呢個世界職業殺手嘅第一位咁樣，哇一個人啊殺幾百人嘅咁樣類似咁樣，咁然後做個故事，咁、那個推動嗰個即係同埋佢個鋪排咧，就其實正過今集，即係你問我係啦，整體套路啊。咁但我又覺得合理，因為第二集咧你冇一來冇得重新又鋪過啦，咁二來個角色已經好鮮明啦，咁我覺得第二集條路就一定係即係 keep 翻啲佢個風格咪發揚光大咯，即係我覺得合理嘅，即係無可厚非，佢都一定咁做，咁啊放大咗嚟玩。咁今集就一開波梗係一打場先㗎啦，咁去咗車房就講去接返，因為佢呢集個續集就承接返上集嘅時間㗎嘛，即係接近好似話都幾日落兩三日落嚟。 幾個鐘頭後 嘅。係咪 幾個鐘頭 後。係啦係啦，因為上集隊冧咗佢個家族啦，咁個家族其實即係你當家族就兩兄弟揸旗嘅，咁細佬就係、是就喺度已經著緊草，已經知道大鑊㗎啦。咁佢就入咗個車房啊，其實就想立翻架車嘅啫。咁但係立佢原本都唔諗住，佢都唔係主動攻擊㗎，係嘛？我見佢都係被動嘅啫。做咩立咗架車佢想走？不過你啲人打佢，佢咪逐個殺咯。即係我嘅理解係咁咯，因為我見佢都諗住諗住揸車走。咁但係點知又係即係個 concept 就你犯我，或者你殺我，咪殺翻你咯。即係好等價嘅一樣嘢。咁跟住就想冧曬成個。咁但係今集都有啲唔同啦。咁我裝備起碼冇殺到佢細佬啊，即係意思嗰個黑社會個細佬啊，放咗佢啦。咁即係理論上都佢都唔算殺到盡啦，係咪先？咁跟住就出新人物啦。咁有個咁嘅家族，嗰、那個家族我都唔記得上集有冇提過，即係佢嗰個。 咁應該冇啦。 诶、欸，系喎，会冇讲啲家族嘅，就 系啦，系啊，冇讲家族咯。咁佢即系又话呢个世界，即系叫黑暗世界，就最后咧有个好似地主会啊、光明会嗰啲咁劲嘅。咁啊，话全世界好似数过有中国帮派、俄罗斯帮派，有黑手党，美国又有咩？跟住南美洲、墨西哥又有人咁样，即系总之一个劲嘅黑暗世界嘅代表啦。咁其中一个家族，咁嗰个家族好似系咪罗马噶？嗰度系咪罗马？我唔记得。 系嗰度 系啦系啦系嘛系嘛，系咯飞越罗马系咪？类似啦咁样啦，咁跟住咁啊家族咁啊揭垮，咁原来就话有个血印，咁呢样我又要问翻，因为第一集我都好耐之前，上集冇讲过血印， 冇提过， 上集冇讲过血印。 佢今集其实系讲翻佢之前点解退到休，咁佢话俾个血印就系俾咗我条我有啊，今次我怀孕啦，跟住之后等佢可以即系、可以金盆洗手走嘅。 但上集完全冇呢个情节噶嘛？ 冇提过呢样嘢，佢就话已经系退咗休都啊，上集跟住之后俾人搞嘅，上集就 系。系咯，但上集我又约咧就游翻佢好惊嗰个，即系佢黑社会大佬咧死咗嗰个咧，就话讲话点解佢退到休？佢俾个条件就你想退休嘛？你杀晒我嘅敌对帮派，如果你搞得掂咧，我俾你退休。咁佢就真系话一个人怼冧晒所有帮派，咁嗰个黑社会大佬先可以做大，咁啊成为咗美国第一帮派嘛。即系上集系即系对话咁交代，都冇片段嘅。咁啊，但系就佢今集就补完，就话原来都仲关事，除此之外咁啊有个血印咁样啦。咁我觉得即系当补完啦。你续集往往都要加啲嘢啦。咁但系我觉得个血印设计几过瘾。佢即係有支針吉完流血就按咗落去有個指模，即係佢嗰個血嘅指模，咁啊跟住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幾型啊，即係配合翻佢嘅設定幾型。 咁因為有個血印咧，就話殺手組織咧得兩條烏嘅啫，第一條烏就喺嗰個酒店又唔可以殺人啦。咁一定係中立地帶啦。第二就係話血印又一定要遵守咯。咁你俾咗血印人咧，人哋叫佢做乜做乜，包括叫你殺自己又得，叫你殺我老婆又得，叫你殺我老豆老母，你都要殺嘅咁講。咁所以就咁條烏就咁啦。咁但係你完成咗血印，你之後復卓翻佢都得嘅，係啦，喺殺手世界。咁類似咁咯，咁個 concept 就嗰個大反派，咁就而家咧就佢其實就話係同個家姐啊爭位嘅，咁佢咧佢老豆過身咧就傳位咗俾佢家姐，咁佢家姐都好霸氣啊，霸氣姐嚟嘅，咁啊冇傳俾佢，咁佢就覺得咧就即係如果家姐唔喺度咧，咁佢去坐正，咁就可以入到嗰個會啦。咁但係咧佢自己出手就唔得，咁啊俾世界世人話佢做咩話咩兄即係子弟相殘，咁啊大鑊咯，咁所以就要揾阿莊威殺，咁先即係叫做最順啦，咁但係莊威梗係唔肯啦，退休咁樣，咁我開頭啊莊威好堅決唔肯嘅，咁堅決唔肯咧，佢又話打咗人嚟間屋咁樣，咁所以咧個推動點今集會弱啲，就係上集就因為搞佢老婆嘅象徵物啊嘛，係嘛，係一個即係某程度上心情嘅表現，同埋係佢個人嗰個底線啊嘛，咁今次其實炸咗間樓嘅啫，咁我覺得又未必推動到咁大嚇，咁啊但係總之係啦個 concept 燒，即係佢燒埋佢老婆張相啊嘛，佢炸 啊，咁梗係，咁係啱你可以咁講，係啦，難得揾到張相就燒埋，同埋佢本身都擺咗喺個廳度有嗰啲相噶嘛，燒埋啊嘛，即係一鍋熟咁樣炸，成棟樓炸曬。咁啊炸曬之後，咁啊梗係做嘢啦。咁啊做嘢咧，咁啊都想報仇嘅。咁啊但係就後屘問咗經理，即係嗰個酒店個最大一個啦，就話：我唔得啦，你人哋有血印，人哋都冇做錯，咁啊做咗血印，你之後覆出一件事咁啊，咁於是就幫手殺啦。咁其實咧，你問我由第一場嘅車房大戰咧，就至到呢一度，然後又講佢又兜兜前前，跟住然後就預備裝備啦。咁預備裝備嗰度都過癮嘅。咁但係呢一段咧都叫做係中間少有嘅文戲。咁佢個文戲比例其實上集冇咁多，咁就即係今集係多咗嘅。咁呢一段咧我計過都差唔多有半個鐘接近，都係叫做唔再係打嘅套路嘅，係一啲交代嘢嘅劇情上嘅推進。咁啊，再最後嗰個潛入啦，咁啊潛入去到羅馬，咁啊見到家姐啦，咁呢度就少少敗筆，就我覺得佢殺佢家姐簡單得滯，即係太易出現啦，變咗單對單。 佢家姐直情咁殺嘅。 聽到，係最後係自殺嘅，咁但係佢見到佢咁啊，家姐見到個樣喎，已經自殺。 即係咁嘅，即係佢家姐話要即係生就要用自己方法，死就用自己方法，咁啊自己割脈先嘅，咁因為佢先 係即係刑格地係啦，自己割脈嘅。 佢嗰段咧就唔係講佢殺佢有幾難，係講佢出翻嚟咧，咁佢啲馬就要同佢開戰咁樣嗰度嘅。 係啦，咁開始就去翻即係莊威風格啦，即係咁嗰度計咧，我都睇標都一個鐘頭零兩個字咁上下啦。咁佢呢套戲其實長嘅，即係都好睇，就其中個足料咯，就成兩個鐘咪足。咁仲一個鐘頭兩個字至到兩個鐘咧，差唔多中間當然都有啲 break 啦，因為 break 就出咗丐幫啦。咁但係嗰度少少啫，叫做唞氣位，之後又再砌過。咁呢八個字基本上我定義為就由頭打到尾嘅，咁就真係滿足嘅，即係嗰八個字就考個人，包括有點樣殺完人走啦，即係一路係離開現場，想一路走，但係走住殺人啦，跟住就又有個黃牌殺手出嚟先對決 battle， 咪有場追車先，追車完之後啦，黃牌嘅有個黑鬼，即係叫做都係啲職業殺手高手，咁高手遇高手，哇！嗰場 battle 我以武術定義即刻再同大家講考個人嘅，咁打咗喺天台度，跟住扭來扭去有啲關節技咁之類，再配合有刀有槍咁樣，最後不傷白中，打得下打到翻酒店嘅。一打到翻酒店咧，經理出嚟喂，入咗界啊，唔打得，咁兩個走去飲酒喎。呢個其實都好鬼海虎啊，我唔知你有冇睇。咪海虎武神武兄啊，屌打打下咁樣，跟住走咗去酒吧飲酒喎。咁啊，即係類似咁樣吹水咁啦。咁跟住換一換咧之後，跟住又扯嚼啦。咁因為嗰邊咧已經收到風，哇！原來你想喐我喎，或者你完成咗血印啦。咁大問題啊，想喐我。咁於是就又調翻轉，唔係應該嗰個人先聊者賤嘅，即係完成咗血印咧。啊，奇洛尼斯都冇諗住喐佢住嘅，我嘅理解啊。咁但係就佢就落咗呢個傳承，就通即係追殺令啊嘛。咁啊，成個紐約嘅殺手即刻收到信息，話$700,000就買起裝逼咁樣。咁於是個鏡頭就喺度快跳跳戰啦。啱啱發覺原來呢個世界咧，通街都係即殺手。咁啊，唔好話計個乞衣啊，乞衣丐幫唔計啦。咁啊，行過啊，表演彈音樂嗰條女，都唔知係咪女嚟，男人嚟嘅應該。 女嚟。 拉小提琴喎。 系啊，即系咁啊，但系好似女男扮女装咁样，好似有啲变性嗰啲咁感觉。 唔系，你搞错咗嗰个男装嗰个，另外嗰个哑嗰个 另外讲系啊，系类似咁啊，跟住话有个咩摔角嘅日本嘅肥佬又系杀手，行过两个阿伯又系杀手，跟住啊清洁工，不过我讲佢乔装嘅啫，个清洁工，咁清洁工又系杀手。咁啊，搞到全民皆兵咁样，就即系话，即系好睇过《尸杀列车》嗰只嘅，咁啊走围走，行到边要杀到边。 蔡伯都最好嘅嗰段 系。系啊，过咪过瘾咯，因为即系我又新鲜啲嘛，即系咁样嘅打法。咁啊，跟住杀翻啦，就再遇黑鬼啦，咁啊又系高潮戏啦。咁啊，黑鬼叫第二 hit 啦，咁啊都系即系终极斗，咁啊梗系后屘赢埋之后再杀到埋上个总部，咁啊总部就打咗有个即系向呢个龙虎。龙系咪嗰个叫咩？我都唔记得，即系 龙争虎斗， 龙争虎斗。 系啊，龙争虎斗系咯，龙争虎斗致敬啦。打完嗰度，我哋有好条女啦，条女就 Ruby Rose 咩 ？Rosie Rose 啊 Ruby Rose 系啊， 即系啱啱喺呢个生化危机嗰个大结局都有做过嘅。 冇错，同埋三尾反恐部族嗰个 Sniper 都系佢嚟嘅，系啦，咁所以呢几 部就系呢个女嚟嘅。哦， 就系呢条女，系啊，同埋入边都好出噶，佢 Sniper 都好。有笑容好串，但系一枪杀人咁样嗰啲咧，咁啊都有大头嘅，即系都几出位。咁跟住后屘哇，打完佢又一场，咁啊仲有被又玩刀嗰条女又，咁跟住后屘赢埋，咁最后就去到酒店啦。咁啊去到酒店最后，咁嗰个人都惊嘅，咁啊所以匿入酒店，咁啊仲得闲啊惧怕，仲食烧西冷添，咁啊食住个烧西冷，咁啊见到啊连奇刘维斯，而家经理都喺现场嘅，咁就话喂。啊！想自中殺手兩條烏，一槍就打啦，爆佢個頭。哇！ 喺度串佢話住成曬咁樣都。 係啊，不過我寫文都講過話，如果佢係嗰時弄曬子彈嘅，佢行埋去講講下嘢，一嘢拿把餐刀就插到個頭度，再扭兩扭咁樣，咁啊過癮啲好似，好過即一槍咁樣好似啊，係嘛？即係佢因為成日標榜佢之前咩一支筆殺三個人噶嘛，係嘛？ 佢有做啊，喺街嗰度 好似過癮啲。 喺街嗰度佢話係。做翻佢之前石个通喎，第一集都提过用一支筆殺三条友喎，佢都殺咗两个咁似用支筆。 係呀，真殺咗两个，係呀，喺呢度喺个地铁站嗰个咩有 information counter 就好啦，支援筆都諗到两件嘅，係呀。咁跟住咁样，咁呢个殺完呢又唔好諗完喎，因为咩之前都仲有丐帮出现嘅，因为喺个地铁度唔够抽，臨時搵到见到丐帮。咁丐帮系边个呢？丐帮个阿头就系咩啦，就系黑鬼系咩？系啦，咁即系 Matrix 啦 ，Matrix 班底咁啊出嚟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出得嚟，佢又冇相中咁型喎。我又觉得即系拍得佢啊，好似啊，加上佢自己肥咗啊。 佢唔型咗好耐噶啦，我哋一俾佢个花名叫做魔肥人啊。 系啊，冇错。咁啊，跟住咁啊，即系有个少少松就丐帮帮佢，咁啊叫做帮咗佢运送咗去个会场咁样，咁就揭垮咁啦，咁啊即系大好松少少嘅啫，即系逼咗一分钟都冇，咁又杀噶啦。咁啊最后揭垮咁啊，冇办法。咁啊，都翻咗去，咁佢梗系要攞翻只狗噶啦吓，只狗因为寄存咗喺个酒店个黑，有个嗰、那个应该劲人嚟嘅，即系个 reception 嘅黑水，但系都应该抽得嘅。 冇出过手。 咁啊，跟住后屘攞翻只狗翻翻屋企个瓦砾度啊，怀念下，又交代下，即系相都烧埋，烧剩少少咁样，嗰啲衰嘢咧，咁跟住就个经理通知佢冇办法啦，逼咗个户，我哋一定要出呢个全球追杀令。咁但系咧，我尊重你，我俾一个钟时间你着草。咁於是就一個鐘就過去啊，走咁跟住就出字幕完場，咁即係咧下集咧就即係照計就應該係一個屬於著草中，同埋與呢個全球殺手即係全球圍剿嘅下集啦，就咁啊大堂嚟咁啊，咁我咧即係其他啲可以各位啊前輩講下，咁我集中講武術嗰 part 喎，其實咧佢用嗰招咧就叫巴西柔術啊。咁巴西柔术系咩咧？你当都系其实日本柔道，就想当年因为柔道，日本柔道最早咧，日本都系柔术嘅。咁但系你柔术咧就即系后屘就即系你知柔术就话嗰个系会逆关节嘅。OK 得唔得？咁其实柔道如果你有打柔道，你知啦，柔道其实就系一个运动嚟嘅啫，其实佢唔系一个格斗技嘅，得唔得？咁咩叫格斗技啊？真系目标系要剥断你啲手脚，我目标系要制服你，我目标系要杀人咯。咁先系真系如传统格斗技。咁你回顾翻啲武术嘅概念啦，最早其实日本都冇柔术，日本都冇玩剑噶嘛。咁但系后屘废刀令噶嘛，咁废刀令后啲又咁嗰啲武夫武刀咁啊练埋身肉搏咯。咁所以又多咗柔术啦。咁但系柔术后屘又要升格为做运动啦，咁啊改咗好多规则嘅，好多逆关节啊，咩单襟单袖啊，等等咁好多唔俾用。咁又冇得搞嘛。 即係不過而家好似有得搞嘅，我唔記得即係搞技，即係搞到你窒息啊，得唔得？咁總之有好多譬如針對腳嘅關節又唔用得嘅，即係喺柔道嚟嘅。咁啊咁啊，梗係唔開心啦。咁有一派唔開心咧，就將個柔術嘅嗰啲奧義咁啊傳咗出去海外。咁其中有個好出名就走咗過巴西，咁喺巴西咧又訓練咗個好勁嘅人，咁然後就開始咗有巴西柔術啦。咁啊類似咁，即係你遇個大橋係咁啊。咁巴西柔術其實你問我係。即系武术嚟计啦，照计系最强寝技。咁嗱，即系武术好笼统啊，叫立技寝技。立技意思即系企定定打，咁拳击就叫立技啦，空手道叫立技啦，跆拳道叫立技啦。咁寝技就系会落地打嘅。咁你话即系等于而家统称叫地锁啦 ，MMA 咁样。咁但系 MMA 即系综合格斗嘅二种格斗啫，系啦。咁即系个名叫二种格斗，就唔系一个门派噶嘛。咁但系佢就系叫寝技。即係跟我哋公認，即係叫即係大家即係武術界講咗，公認沉立技最強就詠春嘅，沉技最強就係巴西柔術嘅，即係有一派咁講啦。咁當然即係各自有自己嘅演說啦。咁巴西柔術嘅強係佢有縮頭，嗱即係巴西柔術係即係拳腳爭膝就緊啦，自由搏擊即係拳腳出爭同埋膝頭哥。咁佢又多咗個縮頭搞固，咁啊縮啊縮啦，咁其實縮頭唔同喎。柔道縮咧就係破壞別人的重心，從而令你落地；頭就係主動地撲抌走你，得唔得？咁其實兩個系統嚟嘅，一個係拉，一個係推嘅，得唔得？咁搞咧就係針對令你窒息的關節技，固就針對關節嘅固技，即係固定咗你唔喐得，即係譬如三角鎖啊。類似嗰啲啦，咁樣即係四方固啊，咁嗰啲 ，OK。咁跟住咧，加埋就係落到地就沉技啦，即係地鎖啊，鎖住你咁樣。咁佢正啊，正在咧，佢將呢啲巴西柔術咧就配合埋鎖咗你個目標係立你支槍，就再近佢嚟打爆你個頭呢下慣啊嘛。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你喺個畫面上，你好少有呢啲招式噶嘛。搭低咗個人都完就走啦，佢明？佢搭低咗你，再拿住你隻手指公逆方向扭，箍實咗你，立咗支槍，打低咗兩個遠射嘅嚟嘅敵人之後，近佢嚟啵啵一打爆你個頭，咁先叫 end 咗一個 task， 然後到下一個。咁啊，當中佢係立埋支槍啦 ，reload 埋子彈嘅。咁呢啲咪型咯？咁我真係覺得打得過癮曬啦。咁加上咧。咁你打啲流羅啊，都係啲集中一個抽幾廿個，咁已經睇得好燦爛噶啦。跟住打個嚇鬼嗰場先正。咁嚇鬼嗰場咧，其實好多招，佢入面有三個鎖。咁你不嬲三個鎖就轉翻就即係其中佢都有過肩嘅，即係你當啊嗱詳細我唔記得啦，佢點樣轉換啦？即係又會有四方固啊，跟住三個鎖，跟住嗰邊又會有過肩摔落咗地，扭嚟扭去。最正嘅扭落去咧，其實李維斯不嬲喺沉技上劣勢嘅，佢係。输紧俾个客鬼，咁但系咧佢身佢个脚中唔到两支枪，咁咧就配合就点样地锁情况底下，咁咧正常武术地锁锁完咪完咯，咁咧问题佢而家配合喺现实世界，佢有枪嘛，咁啊地锁其实就最埋身，其实如果你附近有刀啊有剩，咁你实系输蚀，咁咧就点解咯？咁你立咗支枪射咧，哇！阿巴西佬嗰只脚嚟撑住佢只左手手爪嗰个关节，顶咗佢个开嗰几枪，跟住佢再立刀急咯，跟住嗰边又搵手揿住佢。嗰個前腕嘅位置，咁呢啲即係棍啊，即係好實嘅，然後扭埋一齊，跟住再去再轉啊，轉咗個地方四方固咁啦，咁固完之後咧，咁佢又有刀嘛，點樣哇，跟住又快啲動作，咁一輪解拆，咁然後攤翻開叫中距離，再有刀劍，咁又要走嚟走去，咁哇咁打得幾棍咯，咁呢樣就即係係呢套戲會做呢啲，即係你話我睇咁耐。啲動作片啊，好少描述得咁仔細，咁呢個即係歸功就係個動作指導就真係，起碼佢可能睇好多啊，或者本身識啦，點樣諗設計過曬，咁成個係個調度係好靚嘅，咁當然佢唔係一索嘅話，即係都有剪索，咁但係就拍得係好表述都好有層次，咁呢個正咯，咁二來就我佢。捉掰佢，佢好着重點嗰啲子彈啊！即係你要明點咩？你下下好似 hitman 咁樣就不停咁射噶嘛！即係佢屌支槍唔知咪無限子彈啊！射嚟射去懶型咁樣，咁永遠都係遠射，有人死有人死，佢自己啊著曬西裝跑都唔使跑嘅。咁呢啲咪直屬於鳩射。咁但係佢又唔係啊嘛，一直都裝逼都係會中槍嘛，佢都會不凡，佢都會打關鬥，佢塊面都成身血嘅，即係打得好實嘅、那個感覺。咁二來就係話咁真正槍戰就你其實子彈你先咪得十零飛係咪先？咁你打完你冇噶嘛？咁佢好強調點樣自己又話收埋啲子彈夾個身上面又有，但用完啦，哇好乾淨利落咁抌支槍走，咁佢抌槍都可能揾支槍抌到人哋㗎，即係 抌人都係攻擊嚟噶，跟住再嚇你槍啦。之餘咁佢之前又有啲陣地戰啊，收埋咗兩支勁嘢啊，都打完啦。跟住又講點樣哇，一路打攞人哋啲嘢，一路啊攬佢啲子彈架，喺打緊關鬥嘅途中背住啲牆又再 reload。咁我好強調就嗰個子彈個補給係交代俾觀眾佢點樣可以又有槍射，點樣又有槍射。咁我覺得幾實嗰個感覺。咁呢啲又係普遍好多槍戰片冇。咁係呢隻囉，咁所以就咁啦。咁同埋係啦，其實都好武俠嘅成件事。咁武俠邊個可以大家講下啦？呢個就我 comment 係冇。咁其實呢個如果你真係細究佢嗰、那個即係武術啊設計，咁係有嘅。不過即係如果你話我唔理佢嗰個真實性啊，佢嗰幾場打所謂勁人啦、啊，即係嗰個黑鬼啦、啊，同埋後屘嗰個 suppose 嗰個雅妹啊，嗰啲咧其實佢唔知啊，即係佢表現咗出嚟咧。我覺得唔對我嚟講啫 ，OK， 我覺得唔好睇，對我嚟講，唔係即係佢、okay. 每一招都大家截住大家，因為即係佢好 係啊，咁啊埋身戰係咁喎，往往 咁唔係咁你現實一件事啫，咁如果我睇現實嗰啲比賽你有冇睇過有一樣叫截肢術啊？截肢術就係呢個邊個話嗰、那個啊，嗰咩咩潛龍嗰、啊那個叫咩啊 ？Steven Seagal 嘅，即係嗰啲好出名嘅技巧嚟噶嘛。咁我就見過咧。 哦，即係啲咩我識格鬥術係嘛係嘛。 嗱，截肢術就唔係就係佢啊，好多人都有玩截肢術。我就睇過啲比賽，咁有啲人佢係用截肢術，唔係全部人咯，即係嗰個人用截肢術。其實係點嘅咧？你睇戲咪勁咯，咪啊係咯，即係佢哋咁打得好犀利啊，咁又好狠勁噶嘛。哦，原來喺現實咧。佢冇嘢嘅，即係其實嗰招可以叫做金蛇前屍手，即係佢 就咁一隻手去扭住你隻手啊嘛，即係嘛？ 破壞之王 係， 你睇周星馳破壞之王 係， 即係總之咧，佢就唔係打嘅，係成日都纏住人，纏到人打唔到啊！ 咪咁咪即係打埋身咯，係啊， 唔係埋身嘅問題啊，直情唔係打啊，佢成個人纏住人。即係你唔好理佢用咩方法，總之佢唔係一定喺地下嘅，佢就算企喺度咧，佢都係纏到你唔喐得。咁你就成日見到佢哋攬埋一嚿就唔喐，咁就成個比賽就係咁啦。咁啊咩事咧？喂，嗱，可能即係我唔知啦。喺現實上嘅比武，有人話乜乜派對乜乜派咁，好正 常。好多都係如果角力嗰啲我冇咯，即係如果你話奧運項目係角力嘅， 現實上打一場咧，只不過爛仔交一樣嘅啫，就唔好諗住咩黃飛鴻啊對邊個嗰種冇，完全冇曬呢啲嘢㗎。咁好啦，咁你話呢件事係可能喺現實上的確係咁嘅。拍戲就還拍戲嘛，李小龍都話啦，嘿，我平時同人打交啊，點會哇哇哇咁嗰啲？喂，我做戲嘅大佬，即係佢話呢啲我做俾你睇啊，加咗上咗好多佢嘅舞蹈啦，嗰啲嘢真係喎，佢加咗佢跳舞噶嘛，自己又佢用咗好多加落去，搞咗好多花神。佢話咧，現實上根本就唔會咁打嘅，李小龍就話 ，OK。即係李小龍咧，佢一定 唔係咁一定嘅，即係你現實打就要最短距離噶嘛，即係你唔會大開大合噶嘛，你又唔會飛踢嗰啲。 佢話個 point 係現實打係唔好睇嘅 ，OK？ 即係唔係咁電影嘅 ，OK？ 咁嗱，咁所以呢件事就係咁啦。咁到底係佢要還原真實係重要啲啊，定其實好睇係重要啲咧？咁因為呢套係一個戲嚟噶嘛。咁對我嚟講咧，即係因為我又冇研究得咁仔細啊，即係佢點樣打點樣成咁。咁如果我就咁睇。咁佢反而槍戰砰砰砰，咁嗰啲就即係當然唔會悶啦。咁但係咧，你嗰段喺度互抽嗰段咧，咁佢如果佢差唔多每一招都係互相即係可以制住啊，其實睇起上嚟咧唔精彩嘅。即係除非你真係或者你真係好識嗰樣嘢啦，咁或者你會哇呢招係有 啊 啲。係 啊，但係你不過嗱。佢都叫有個平衡啦，就因為佢真唔係話制住唔喐喎，佢係制住就即刻解， 佢冇 解完之後就變招嘛。 不過佢有碌落樓梯三次啊，又成咁咯。 係啦，跟住又扭，咁啊同埋佢個勢都有變嘅，即係有男，即係叫做主上就弱下，然後就反轉就弱上主下。 打嗰啲勁人啊，反而調翻。 冇錯， 我反而覺得佢平時咁打下啲人啊，嗰啲爽好多。咁最尾啦，嗰、那個雅妹啊，哇！佢雅咗咁耐啊，次次喺度指手畫腳。喂，你諗住嗰個應該都有翻咗一勁啦，係嘛？最尾先打喎。係。點知出嚟又唔係，原來又唔係好好打嘅啫。咁啊，做咩咧？即係你呢啲，如果你喺一個格鬥故事啊，即係我講故事啫 ，OK， 唔係講現實。 你 咁樣鋪排呢啲人物啊，呢啲人物一定係啲勁人嚟噶嘛，係咪啊？ 係。 即係你平時嗰啲係流羅嚟嘅啫，係咪出嚟打嗰啲？咁點解由佢打嗰陣係好似覺得渣過個流羅咁咧？我講後屘嗰個雅女啊， 阿馬仔覺得佢， 但係阿女都，但阿女佢多咗招嘅，第一佢用匕首啊，第二佢轉嘅，即係佢入邊特登刻意之前黑鬼就唔用旋轉嘅，即係佢係用旋轉。 你覺唔覺得佢勁？ 即好似除黑刀咁樣咯，即係有啲旋轉嘅伎倆。咁啊，都 表現 其實快嘅，佢把刀即係都有描述佢把刀快。咁不過因為裝逼就擋，因為咧呢樣又啱喎，因為武術嘅角度咧，其實就啲人話。佢就其實來就係日本劍術，劍術就話你擋你練三招就可以擋曬所有劍嘅，因為咧你來到佢你得九同唔閃啫嘛，你得九個方位打人啫嘛。係啦，咁佢可以你夠快咧可以截擊嘅，咁所以而家佢就用嗰個技巧裝備截曬點解啫？咁但係個武術啊，嗰條可以快嘅。 故事通常咧係俾佢威一威先嘅， 係。 即係你故事一定係嘅，你睇龍珠啊，即係嗰啲小説嗰度。喂，嗰個所謂勁敵，你一定俾佢勁一陣先嘅。勁一陣， 係、哎、我知我明，即係我知啊！你個打得太短，你意思係 咪？唔係啊，佢冇嗰個鋪排啊， 冇俾佢威過， 冇俾佢威過，冇錯。嗱，你就算睇李小龍都係㗎，佢每一上一層塔或者每遇到個新嘅敵人，哇、啊！嗰、那個敵人初初實頂咗、啊、李小龍舐嘢，又舐下嘢先喎，咁啊，哇！又俾佢畫咗三嘢啊，或者俾佢即係都打到兩下咁樣嘅喎，咁跟住李小龍先轉招，係咪啊？次次都係咁㗎，轉招就打得翻低佢啊嘛。咁你嗱呢、這個當然現實就唔係咁啦，咁但係喂都講啦，李小龍自己話呢度係電影嚟㗎嘛，咁你個敵人出場，喂我都唔俾佢威嚇，係咪？即係起碼嗱雙截棍咁係咪？咁哇一開頭都俾佢搏兩下，跟住佢又用返雙截棍破佢係咪？咁跟住你話打嗰、那個籃球嗰、那個超好高㗎嘛，啊踢唔到佢，咁你都係咪佢曾經個主角都首先陷入少少一個苦戰先，咁你先顯得話呢個人係一個都係一個勁敵嚟嘅。咁跟住佢只不過啊個主角好靈活嘅，你諗佢可能會好識變陣啊咁，所以佢諗到方法點破佢啊嘛，其實係。咁你呢套戲咧就冇呢啲鋪排嘅，即係就係可能或者佢喺嗰個戰鬥上面個設計啊，佢係好好啊，或者佢用咗好多真實嘅招式。咁但係真實還真實啦，再講多次啦，即係佢喺電影個鋪排上面咧，佢就欠咗即係俾佢發威嗰，其實你唔使俾佢威好耐嘅喎，你俾佢威。即叫做打一陣啊！即令個主角都咦招架唔到喎。曾經有一次啊，有一下， 係 一下啫嘛， 即少少叫做起碼贏咗頭勢先，之後再逆轉啫，比較裝逼係咪先？明白。 咁跟住打翻轉頭，打翻個豬頭，咁冇問題啊。咁其實佢又冇啊，佢至少咧出嚟已經係即一開波，起碼都要勢均力敵啦。咁咦咁你不如俾個對方即有少少優勢先啦。咁話曬佢都人多有優勢都好合理啫，係咪？咁你俾佢優勢一陣，咁起碼我都覺得，呢個人都唔係流落嚟嘅，不過感覺上啊，我啲。咁但係如果佢個表現上，如果係冇咧，咁你就覺得佢，哦，到佢出場啦，真係打啦，乜原來都係俾阿喬利維斯都係三兩下手勢搞掂，即係我講個女啊，都用黑鬼打咗佢啦，黑鬼喺度好強調佢，好似宿敵一樣啦。咁同埋呢度咧， 係宿命啦，就係啦，黑鬼又 明白。即係其實佢唔係敵人嚟㗎，只不過喺個立場上，喂，你啱懟冧咗老細喎，咁我冇辦法唔懟你啊，係咪？即係佢都仲會請佢飲酒嘅，佢即係佢哋其實佢嗰班殺手其實全部平時都係識噶嘛，同埋佢呢度加咗今集加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即係 John Wick 原來唔係真係殺人唔眨眼，佢有好幾個人咧，其實佢係即係俾佢致命一擊嗰下咧，其實佢冇殺死佢嘅，包括今次一個嘅同佢即係呢個 黑鬼都未黑鬼冇死嘅，好冇係佢咁樣鋪排應該下就分鐘出翻嚟 都未嘅喎，其實個啞女都唔係死咗嘅喎。佢其實 係喎，同埋佢話佢唔掹出嚟，其實就話冇事嘛。咁佢可能咁樣去醫院咯，佢咪都得嘅呢啲戲。 唔係呢下咧 ，Freeman 係有做過嘅，即係佢專登咧就係唔殺死佢。咁其實呢度佢就講唔使，當然唔係為咗去刺探情報，等佢翻去求救啦。佢呢度就講佢專登係唔殺死佢，咁就等佢唔好再可以。即係佢只係刺殺到 追就係啦，就唔可以再追擊佢住咯。喺呢個 moment， 其實佢係留咗一手噶。咁其實阿摩肥人都講過啊，佢俾條頸佢睇，佢話佢當時以前又係做過佢咩嘢，佢就係咁樣咧，劏咗一下。咁如果佢當時繼續追擊佢，佢就其實都冇得追擊，係死嘅。咁你點解佢唯有選擇就係唔繼續追擊咯？咁因為佢每一次好似做咗幾次俾你睇。咁呢個咧係今集咧，你會睇到佢係其實都尊重佢呢啲嘅對手啊，呢啲方面有一個 係啦，即係佢其實唔係真係一定殺，都有咩 choice 嘅。即係佢黑鬼個 choice 最正，又話佢有槍噶嘛。你如果你揸支槍射佢背脊，咁你咪揞唔到傷口咯。咁你肯揞傷口咧，咁你又唔死咯。係啦，咁樣有個咁嘅 concept。 即係其實佢留翻條命嘅。咁變咗呢個係好拍片嗰種即係高手同高手之間嗰種即係嗰種情嘅。 咁情懷咯， 即係互相去尊重大家嗰樣嘢。佢今次呢套戲咧就加落去啦。咁有 這個即係嗰個鏡房好明顯係啊李小龍嘅。 係啊李小龍啦一定啦。 同阿石堅呢即係打呢、這個嗰套叫咩龍爭虎鬥。咁我個 friend 話其實金槍客都有個類似嘅場面嘅其實。咁你就當佢係金槍客加即係李小龍啦因為佢係揸槍㗎嘛呢套戲始終都係。咁佢都係其實大家都玩嗰樣嘢啦唔好理啦即係可能都仲有好幾套戲有玩過嘅。咁但係當然最大家最記得仲係李小龍。咁好明顯嘅呢啲位好明顯。即係對武術電影嘅一種致敬今次係事實。咁我就咁不如大家講下新年同阿馬仔都講下。 哦新年講先。 新年嗰一段。 係。 係你講先。 咁快先。咁呢就其實佢今次呢打嗰度呢係比上一集打快好多。 係冇錯。速度上都快好多。 即係佢每個人呢係佢通常就係兩槍又死啦咁但係上一集呢佢嗰、那個打完兩槍一個人之後呢佢會窒一窒之後先再去第二個人嘅同埋佢嘅鏡頭亦都唔會走佢 呀。好似一剔過咁囉即係今集都有啲一縮到底係呀冇錯。 但係今集呢佢就會連貫啲囉啲動作即係一下之後後就即刻去睇下唔會話中間有窒一窒嗰種感覺。 其實佢個視點呢調返轉我覺得呢套反而就似打機。咁你話之前嗰套咩黑科啊即係 POV 打機咁就真係 POV 囉。今次佢調返轉就唔係 POV 但就淨係個鏡頭喺佢影住個半身囉。即係影住奇里維斯半身但就跟住奇里維斯半身走。咁我覺得又另一種感覺喎即係咁樣又似打機喎。即係唔係第一視點解咁咪囉。 嗯咁佢就除咗呢度之外佢就用咗即係多咗好多嘅殺人方式即係上一集就基本上都係主要用槍啦。佢今集有啲咩圓筆搵支槍掟人不過呢度上集都有啲嘢。 多 咗其他啲。 多咗好多環境上嘅嘢利用啦。咁 係呀即係就地取材囉係呀冇錯冇錯。 咁馬仔馬仔 咁 咪講完 喔新 年繼續。 繼續。 講唔講埋佢嗰啲即係咩目的風火輪呀嗰啲。 你個碌樓梯 係呀係呀。 有嘢想講咪講我話覺得好笑嗰度碌咗三次。 喔係呀。即係佢都其實幾多嗰啲致敬位嘅咁我覺得佢嗰個位碌落樓梯嗰位即係好無敵風火輪咁樣呢即係破壞 之王。致敬緊周星馳咁呢個就我唔肯定啦。李小龍嗰啲嘢。 咁我問啲問啲。 喂即係不過呢個我諗到我覺得啫。 即係我哋會聯想到。但係嗰度佢又 套戲本身好似呢套戲本身好似都係有中國人公司有份合作㗎好似。 全民話係喎網民叫我查但我又唔見唔到即係如果維基冇係喇不過可能要查第二啲網站 IMDB 嗰啲。 佢好似開場咁樣有啲公司名㗎。 有我唔知咩 Hong Kong 咩咁樣 睇 咁 樣。有 㗎有㗎。但係佢嗰場又讚囉即係佢跌都實㗎喎。即係佢唔係話借位喎。 即係唔係係 㗎。不過佢替身嚟㗎係替身嚟㗎。裝備肯定係肯定唔係奇里維斯。 奇里維斯本身佢好鍾意啲香港武術嘢㗎嘛。咁你有啲嘢喺度 變 咗正常嘅。係啦或者可能佢都鍾意睇周星馳咁我都唔敢肯定。咁鍾意龍年加飛貓都唔定嘅。好咁點呀有冇 佢同埋佢嗰度呢佢今集有嗰件避彈衣呢。 嗯 係避彈衣。 嗰個就好勁啦佢直情係勁到佢會攞即係掹起件衫呢嚟遮住塊面啦。係。用呢個方法去擋子彈啦。咁但係呢就唔知佢條褲係咪避彈即係都係防彈嘅。 應該 唔係 條褲應該一 set 嘅我相信都係防彈褲。 條褲應該冇。呢個因為根據周星馳就話冇即係佢都想有避彈褲。 佢呢呢度有嘅佢個質地應該係成套西裝除咗件恤衫唔 係。係啊佢成套西裝做㗎嘛即係象徵都係嗰隻質材料㗎應該。 佢冇咁講喎。因為你做咗件褸度嘅呢就唔同咗條褲嘅。因為呢佢係講呢佢係嗰個褸裏面係有一陣鋁喺度㗎嘛。你褲冇。 係呢度 佢係嗰陣鋁嗰度可以防彈咁我唔知有冇理由條褲都整埋呀。咁如果係咁不如整成套蜘蛛俠裝俾佢著住會唔會實際啲。 唔知 啊 但佢嘅表現又真係好明顯條褲都防彈 佢有 事。 唔係，佢中咗好多槍，但係我感覺就好似冇事咁揾嗰條褲。 佢咯，邊有事啫？冇影響，係叫吉咗佢嗰個有啲短仔吉到佢爆光咁嗰度啊， 射中啫，咁唔代表佢防彈啊。 係。 總之佢有 傷。反而係佢 件褸啦，總之。 系啦，佢入面嗰件恤衫就冇呢個防彈設計啦。 佢應該整啲西佬褲啊，理工文啊嗰啲俾佢著咯，唔應該整個件西多褸咯，著喺裏面咯應該，咁咯，make sense啲係咯。 嗯， 有冇快啲？ 咁啊， 因為馬仔都未過。 差不多係呢啲啊。係， 馬仔講。 我睇下我感覺啊。OK 嘅，如果話好神就唔係，咁但係話差又唔係嘅。咁佢本身我感覺上就佢嗰個設計咁就視乎你中唔中意佢呢種咁樣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係如果啲僆仔喺香港可能因為似打機咧，咁就好 buy 嘅。咁、 啊、 但係如果外國嗰啲可能佢因為本身啲活打射擊啊同埋嗰啲真實性咧，咁佢嗰啲人真係有得玩噶嘛。 喂，鬼佬超中意。 係啦，咁佢睇咗啲佢又會 爆讚喎咁樣。 系啊，咁佢有啲好鍾意啦，咁同埋佢本身套戏呢，咁其实佢有好多位呢都我觉得个感觉系似返一啲八九十年代嗰啲，即係未系超级英雄啊，即係英雄片嗰啲嘢，我觉得。 点解呢？例如呢？ 系。 即係佢嗰啲点解人哋即係人哋射佢位啲人咁好似排住队咁出去俾佢射嗰啲呢？ 嗰啲。 系啊，即係咁 同埋你。啱。 系啊。即係碌樓梯嗰啲又好似近时先会影啊，即係而家啲成日剪咗佢㗎嘛，一碌落去已经冇咗，已经下低啊，啲人射都。 冇影佢碌 嘅，系 冇影佢碌，你系近视啲动作片先。 而家香港唔影嘅，因为香港冇嗰啲动作演员，冇人肯做啲替身。咁 系啦，咁你本身就算外国跑拖都系唔会咁样影住真系碌落嘅， 或者唔会咁详细咯，系啊，啲可能 系啊，佢唔会影晒咁就 剪条 啊，碌碌啊唔会拧晒， 佢碌片段噶嘛，仲要系啊，碌完再碌。 佢一路由头碌到尾俾你睇噶嘛，即系啲近视啲戏都会咁噶。 碌三次啊，大佬。 系啊， 差唔多系啊，两三次啊，中间断开。 系啦，咁我就觉得系咯，咁同埋你话嗰、那个设定个系个人嘅，因为佢嗰、那个即系话发电报啊或者咩嗰啲咧，同埋佢啲电话除咗啲手搞式嗰啲咧， 系啊， 即系有佢嗰个 style 嘅，我觉得系。 系啊，即系又有个会计部啊，即系佢就会即系叫构想咗个成个杀手。即係一個職業殺手世界嘅產業鏈咁樣咯，即係由點樣落 order， 點樣核實身份，咁跟住嗰邊又啊殺手要做件衫啦 ，basic， 咁跟住又要喺邊度買武器啦，咁佢有依啲描述就幾棍咯，係咯。 嗯，咁同埋係咯，如果你話買武器嗰度，佢就好似飲咩食嘢飲酒咁樣嗰度幾棍嘅， 係啊係。即係好似調酒師教你啊，要咩喂？我要啲乜乜乜乜乜哦，咁我推薦你呢只八三年立飛啦，咁樣。即係咁樣又擺喺啲酒櫃度咁嘛，嗰啲武器咁啊，呢個串聯機關咯。 係啊，咁佢個設定係嗰度係即係係個人嘅，因為之前就冇乜點樣咁樣玩嘅，即係就算佢嗰啲好多啲都係好認真咁樣買武器，咪買武器咯，點樣無端可以食嘢？係 啦係啦， 點菜咁樣好似嗰度係個人嘅嚇。 點解會係間酒店啊咁樣嚇？喺個 係啊，跟住去咗我車衣啊，我阿姐度啲無端買防彈西裝嘅係。 係啊係啊。即係仲要揀個係個出面係嗰啲香港山寨廠嚟㗎嘛，即係揭開入面密室先係靚嘢㗎嘛咁樣。 哈 哈。另外佢又標榜殺手有個貨幣囉，即係嗰個金幣，有即係有個即係殺手自己有個財，即係有個金融系統嘅咁樣。即係呢啲都係即係就係、是、建構咗一個世界觀囉，即係我覺得。 因為佢其實個設定係真係幾好嘅，咁其實我成套戲我都 OK 嘅，咁我係即係頭先阿 Tasu 都提過，其實我係唔係即係個黑鬼嗰度我都 OK 嘅，即係同嗰個黑嗰、那個大家姐個頭馬嗰個黑鬼我都 OK 嘅，我係唔係我覺得失望係即係係條女咯，阿女嗰度。 條女明白。 因為佢嗰度太過快，佢擺得太厚啊，即係佢就係收工嗰時先出嘅，就咁快搞掂，就我覺得。起碼要耐少少咯，我度即係擺上嚟要長鬥耐啲咯。 唔係你留到咁厚先至打，你冇理由係渣啊。OK， 如果你話佢唔係咁，咪中間咪掛招算數咯，咁咪冇所謂。你鬥到最尾先打你，原來咁流啊，咁就唔係好啦。 係我反而係嗰成套戲，反而係我個黑鬼先係最勁咯，即係咁 啊 兩 套。係啊，咁係要，或者武術上都係啊，即係如果佢用嘅招數， 佢有得逃困噶嘛，起碼係。 系咯，即系你其实见到阿骑士维斯同佢打都系，即系势均力敌，唔系几够，佢都俾佢怼咗嘢，你都可以反击到嘅。 系啊， 佢贏咗一招， 好曬血㗎，打到啊奇諾維斯都。 佢贏咗一招， 即係叫險勝咁解嘅，喺地鐵度最後即係一個逆關節咁樣立咗把刀吉住咁樣。 系啦，咁所以嗰條女嗰度我就失望啲咯，咁其余我都滿意嘅。咁摩肥人嗰度就阿 Tasco 同我傾過，佢出咁少係 OK 嘅。 出咁少先至 OK 嘅，但係出得多就唔好。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係啊，其實佢之前有套做奸角就出好多㗎嘛，搞到套戲壞曬㗎，唔記得邊套 啊。而家咧，阿摩肥人啊，阿 Samuel Jackson 啦，同埋日本嘅呢個村中直人都係㗎。如果佢啲佢係做客串役咁樣做咧，佢成日凍喺度啊，成日俾佢喺度講耶穌咧，係唔好睇嘅。即係大家可以睇下以往嘅戲就係咁啦。佢出一出啊，講幾句咧就 OK 嘅，好點到嗰、那個，即係令到件事好精，即係畫龍點睛嘅。但係佢出得耐咧就唔好睇啊，開始。 唔係佢阿摩肥人而家太似耶穌啦，真係一出，似似咁多咁多道理嘅。 好多嘢講啊，咁呢度出一出就係恰到好處，反而今次喺度戲入邊。 係啦，梗係俾緊七百萬俾翻七飛子彈㗎啦。咁同埋臨尾我覺得其實佢有改嘅，即係佢加嘢嘅。跟住臨尾嗰度就喺子彈嗰度咧，就好睇到係唔夠子彈咧，就成日要攞支槍嘅。即係佢開頭中段走去殺下大家姐嗰陣時候，佢啲子彈就預備好曬嗰度，就冇呢咁嘅情況。係 啦， 即係有個入子彈嘅情況嘅，只能夠。吓，只有入子弹嘅情况嘅，即系佢系夹住啲人攞嚟入子弹嘅啫。咁但系临尾嗰段咧，就系好明显见到系射射下冇子弹，要成日揾枪嘅。 系啦，全部要揾枪，系啊，锁咗一个立住支枪再打嘅咁样。 但系嗰度 咁啊，系啦， 比较奇怪嘅，因为咧，你其实成地都系枪咧，佢但系佢咧都成日表达咗咧，成日射到冇自己冇子弹，又要去揾枪咁样。咁明明你正常嚟讲就系、是。吓、啊，射得一个咁咪有一支噶啦，但系佢又唔系成日执枪， 唔系佢要好型咁样喺人哋手上抢出嚟用喎、啊，我咁我想 系咁 又追最后执喎， 系啊，佢推出 又执，打下都系执 我噶啦，系佢梗系要玩型嘅，系咪咯？ 系算啦，嗰啲唔 冇得系咯， 嗱，咁我哋睇到最后又发觉成个公园、成个广场，任何人都系杀手咧，我哋开始想象啦。其实嗰个推住 B B 车嗰个妈系咪？其实个真正嗰个杀手系个 B B 啊？ 系佢个助手嚟。 咁就杀手就系杀手李邦。 冇错啦，咁啊黑系嗰、那个黑帮嗰、那个 B B 嗰个黑帮啊，唔系下一集会唔会系咁嘅？出晒啲细路杀手啊 ，B B 杀手啊嘛，因为佢只狗原来都打得噶喎，系嘛？ 去咗幼稚园度成，幼稚园啲学生全部都嚟杀手嘅，或者 冇错，咩铜王啊嘛？咁跟住佢哋， 但佢嗰個叫佢一停嘅企定喺度，即係你會會心微笑咯，即係係嘛？佢即係用咁樣嚟即係襯托，原來背後個勢力咁大，咁你我覺得即係搞笑咯，即係係有啲即係幽一默咁樣嘅，係啊！ 我睇到大笑啊，大佬。咁下一 隻狗 咧，會唔會好似火箭浣熊咁企起身打啊？會唔會啊？ 唔知，跟住佢臨尾走嗰度啊，周街都係啊，好似個都 係啊，周街後咪個 B B 咧，應該係咯，我哋話係咯。 系啊，嗰啲白鴿都係啊， 嗬。啲白鴿本身係啊，啲白鴿本身有自殺式炸彈喺身上面啊，綁咗。 係啊，丐幫啲。 佢綁咗啲係咪？我本身有個 cos 係咪？佢都有啲嗰啲好似電話卡咁啊，佢揾啲白鴿送電話卡，啲 RAM 卡咁啊，先卡咁。 即係佢講到咁啊，所有嘢，所有曱甴都係殺手啊，真係係咯。下一集要講呢樣嘢啊。好啊，咁啊睇下佢呢個 John Wick Chapter 3實在講乜啦。咁啊暫時就未有乜嘢點樣嘅，係啦。 系，呢套上下集噶啦，系啦，即系你林静，即系排靓女等嘅啫。即系我觉得佢呢个风格，即系梗系确立到啦，即系叫做带出咗。咁我觉得即系长拍长有，即系你问我，最紧要睇下你之后点样一不停加新元素。 我完全觉得佢今集啊，系专登铺下一集嘅成个故仔，即系根本 一定添，一定添。 下一集，即系佢唔系话哦得先算啊，我觉得唔系得先算，即系根本已经系计划咗噶。咁样 系啊系啊， 唔同上一集，上一集拍嗰阵应该未有咩计划嘅，即系得唔得食七啦咁样。咁今集好明顯去鋪咧下一集嘅，成個古仔搞咁耐，其實點解會好似拖慢咗多咗嘢講？其實可能佢都係因為唔想講到下一集嗰度住啊嘛，即係唔想講到全球都壓力嗰度住咯。咁所以呢集就掹長咗嘅有啲位，我就覺得係長咗嘅，即係有好多位唔使講咁耐。咁同埋嗰位即係初即係逼佢出山嗰、那個意大利佬， 即係其實咧，佢又好平時都有型嘅，咁但係咧好奇怪，我有時候啲角度咧就覺得佢有啲似喬寶寶嘅，唔知點解，明明意大利佬， 唔係喎，似喎，你講我似喎，而家諗翻起 個表情咧，一跳跟住喬寶寶咁嘅樣嘅，但佢其實好有型喎，你睇佢第二啲角度影佢唔係唔似喬寶寶嗰啲咯， 係，如果我見佢啲後，即係佢有我睇佢資料，佢後生嗰時候個樣都幾型。即係靚啲嗰陣時係咪？ 係 咁老嗰陣時係。 係啊，唔知咩呢套戲，我成日覺得佢有啲正面啊，正面影嗰陣咧，好似喬寶寶。意大利佬嚟咯，唔係印度佬嚟咯，奇怪啫。OK， 咁啊，唉，可能呢排都興呢啲印度戲啊，成龍都拍翻套啊嘛，唔知啊，搞到好印度標啊，大家都啊。 哇！但成龍都喺國內爆咗啊，15亿啊，而家係啊，嘢條友又俾佢翻攤啦。因為之前鐵道飛虎啊插到反轉嘅國內啊，咁我就以為國內啲人醒啦，觀眾啊咁啊功夫瑜伽俾佢彈起啊，咁啊15亿嘅嘢跑贏咗西遊添啊，係。 咁唔係嘅，呢套佢真係似翻啲以前啲戲嘅，即係都係嗰冒險啊，咁都不斷打啊咁樣嘅。 咪搞笑嗰啲做翻啲動作啊！ 呢 套 似翻啲， 係即係又係啲搞笑雜耍式咁啦，係。 即係似翻啲以前成龍戲咯。奪寶啊 ！A 計劃嗰類咯，係啊。 咁啊冇嗰啲，咁啊唔會嗰啲好好多，即係嗰啲中段嗰啲雜雜嗰啲啦。咁但係都有翻少少嗰種氣氛，因為咁就因為後來啲戲甩咗呢樣嘢，即係真係冇咁好睇。咁你做翻呢樣嘢啫嘛，做一啲舊嘢啫嘛。咁其實可能啲人都仲係中意睇啲咁嘅少少冒險故事啊。咁中途又殺出一班人就打打打打，咁佢做翻啫嘛。咁所以佢其實冇乜危險動作㗎啦。今次呢度即係只不過。即係都係打囉，咁你其實啲人又咪係咪一定要睇佢跳樓又唔係嘅，咁你平地打都 OK 嘅，咁佢就熱鬧嘅，係囉，我其實立過，我冇睇呀，我飛咁鬧過， 我睇預告咁佢自己都笑自己話食老本喎，喺套戲咁 OK 啦， 食老本嘅套戲係食老本，但可能咪大家就係仲係鍾意呢啲囉，所以反而做返呢啲好啲囉，咁國外朋友仲係好懷舊嘅，咁大家都知佢哋對呀古惑仔呀好多啲，即係我哋已經嘩啲好歐嘅嘢嚟㗎喇，咁佢哋仲係好興㗎嘛，咁你見佢哋竟然都會搵返陣呢件真係客串仲要扮返陳浩南呢啲你就知㗎喇，咁所以你話佢哋停留咗喺成龍嘅即係中段嗰段時代呢，我好明白嘅，咁而嗰段時代我都覺得係好睇嘅，即係如果你講娛樂性係囉，咁佢啲戲係扮咗啲即係高檔啲嘅，即係我講啲戲嘅，即係佢唔再玩嗰種呢，咁可能大家就我都唔係想睇呢啲，係咪？我想睇翻成龍地，即係打打打啫嘛。咁你同我講咁多其他嘢做咩啫？咁嚇，咁佢哋就滿足到佢，我又明嘅。咁同埋佢係配曬國語嘅，佢的確嗰個版本係咯。咁可能睇得舒服啦，因為佢其實好多印度演員嘅，咁但係佢個劇入面講國語嘅，咁我唔知佢應該配音嘅啫，我估係啊。 配應該 配音，因為嗰個印度妹都講國語嘅入面係咯。咁我相信配音啦。咁啊。啊靚㗎嗰個印度妹都係啊，佢淨有好幾個印度演員演出嘅，咁又真係有跳下舞嘅，係啊，但就唔係好多嘅，唔係好多嘅，係即係嗰啲合十咁扭下頭嗰啲囉，咁呢個就好大影響啊，呢啲全球都，因為一陣睇我哋會講嗰、那個Legend 啊 ，Legend， 佢哋竟然都有玩呢個印度舞嘅，即係所以X-Men 都玩呢啲咁嘅，你冇話 都要跳下添啦， 跳下啦，係啦係啦，真係跳印度舞啊，係係啦，咁 OK 好 ，Anyway。咁啊，講完咩啊 ？John， 講完我哋要快啲，即係要速講其他節目啊！等下不打 速講啦，速講啦！我知道你知道啦，有 C 三好多嘢講。咁嗱，我快講啦，幾套先啦。第一就講完好睇啊，講套即係今個禮拜最差啦。咁我啊常百草啊，你知道新事。 邊套？ 咁我嗰晚睇完 John Wick 咧，咁啊肚餓，咁我買咗個大雞大。咁你知大雞大雞跑大快嘅， 大雞跑 係啦，好大大咁，跟住斜望發覺，屌新寶有咁夜長嘅，嗰個禮拜五嚟咁嘅，我屌做五分鐘做喎，咁啊，唉，橫掂都係啊，打住快雞跑入去食住睇啊，咁啊睇一套咩咧？就睇咗套，即係我完全冇諗住睇嘅，真係真失歡啊！咁啊真係睇咗套啦，上百度，咁就係先出煎食神啊，謝霆鋒嗱，第一件事啊先犯大忌。謝霆鋒嗱，決戰死神打嘅喎，同埋決戰死神科幻片嚟喎。 哦，唔係話，哦咁 啊 要。 係啊，咁如果你定義 John Wick 係科幻片，佢一定科幻片啦，因為咧佢係分子料理，得唔得？咁啊入邊咧又有液態氮啊，又有 CG 畫面啦，跟住咧煮啲嘢食咧，點樣雕花咁樣，咁啊啲 CG 假到咧，即係細只雞啊咁樣入邊入啲嘢，咁啊好鬼理科嘅搞到嚇，係啦，咁樣即係好誇張啦。咁啊 ，O 翻我講啊，咁啊。咁啊，嗱，佢犯大忌，第一咧，我 check 翻，其實呢套唔係合拍片嚟嘅，呢套 exactly 港產片，即係直頭合拍都唔合拍， 港產嘅，得唔得？ 似喎、 啊。港產班底揾葉偉文拍，得唔得？咁啊，葉偉文係當年都其實我幾 buy 佢嘅不嬲，因為葉偉文第一套咪係唐梁山伯與咩啊？咩有套溝嘢嘅咧？祝英台啊，唔係即係撞兩套嘢加埋。 嗰咪吳君如嗰套啊？ 好耐之前係啊，即係有套另類嘅，有吳君如有成噶嘛。系啦，系啊，咩唐伯虎与唔知咩咩，系啦，咁啊类似，等我查翻先。咁啊，佢港产英皇啊，当然啦，英皇。咁啊，即系合系真系纯港产片喎，咁合拍噶。咁佢跟住佢即系唔系用合拍片 super 嗰个合拍片嘅配额入国内嘅。咁但系拍咧，佢已经完全唔系拍香港噶啦。佢包括个景啦，嗱，其实入边冇星嘅真啦，即系应该话有国内星啦，因为白冰嗰啲都红嘅。我哋香港识到谢思谢霆锋嘅啫，即系好犹如我睇咁多戏，我都净系识唐嫣、梁啊白冰同埋谢霆锋。咁唐嫣、白冰其实都系 side cast 嘅啫，其余嗰啲全下一部都唔知咩人嚟嘅。包括佢个对手有个 叫詹瑞文嘅呢出。 不過係有詹瑞，不過出嚟好戇交嘅，同埋國內啲人唔會中意佢呢啲演繹嘅，信我話係啊，收個皮啊叫佢。咁咧，咁啊有個叫鄭融和嘅，咁啊你當係好似都韓，佢又唔係韓星，因為韓星都唔上得噶嘛，佢唔應該唔係韓星嚟。咁啊，即係做咩靚仔啦，小鮮肉嗰只啦，咁樣兩個叫鬥廚藝咯。咁啊飾演咩咧？咁啊鄭融和就飾演就係新式分子料理法國菜，就用最新即係 update 自己嘅不停嘅與時並進嘅個菜式。咁啊全部創新嘅，你見到嘅嘢未必係嗰樣嘢咁樣，即係玩另類，玩特別，玩魔術咁樣。即係煮嘢食煮到又要落液態氮，又要會落一氧化碳啊，又結冰，又話要慢煮，跟住又話食，又話幾種食法咁樣，考馬好複雜嘅。咁咧，阿謝霆鋒嘅飾演就老牌老字號，30年嘅品牌。咁咧就佢老豆劈咗佢落去個契爺度。咁契爺就邊個咧？契爺就葛優。咁啊，國內葛優嘅紅啦，咁啊，葛優做即係，但係葛優其實出場一陣嘅啫，過下場嘅啫。咁啊，葛優就係嗰個老品牌嘅第二代嘅廚，咁啊，傳授咗俾阿謝霆鋒。咁啊，謝霆鋒咪好勁，咁啊，講佢煮啲家常便飯啫，但係炒個咩姜葱爆牛肉都炒得到，屌你咩星球大戰咁樣嘅，有激光喎，驚唔驚？即係係啊，打曬 C C， 跟住哇嗰啲食物飛出嚟，立體旋轉360度，啲刀哇嚓嚓嚓咁樣，跟住切開幾個彈開，再凌空揾嘢串住咁樣。嗰啲鹽咧唔知點解，我攞啲海鹽定知咩，哇啲鹽咧都啱乜鼻屎咁大粒嘅，揼落去咁啲鹽咪一紮鼻屎揼落嗰啲扒度，咁樣嗰啲香草咁樣之類。嗱你問我拍食物，係啦，佢拍食物拍得靚嘅，即係你問我啊，攝影角度啊，即係因為你知咁近鏡拍得靚咧。有啲技巧嘅，即係有啲功架，因為嗰啲近鏡你打燈，你標嗰個燈咧，啲層次好撚煩嘅其實。咁啊，但係就靚嘅，即係呢個就八個歸功葉偉文啦，或者即係啲攝影師啦嚇。咁但係個故事就唔打掂啊嘛。咁啊，即係兩大即係品牌，咁啊隔對面就開間西餐，即係叫做米芝蓮嘅咩十五星西餐廚。咁啊，跟住然後就無端端有個地產商又話要收購呢條街，又啲有啲戇交交又話。又話要搞場比賽，贏咗嗰個就唔收購你啊咁樣之類嗰啲咁樣戇鳩鳩，跟住後屘搞， 係啊，好老土。 係啦，咁搞場老土，搞場比賽咯，比賽 battle 咯，咁啊諗咗幾樣菜式，嗰啲菜式仲衰啦過食神嗰啲菜式，即係冇橋嘅，咁啊總之就喺度咁啊鬥啦，咁啊鬥咧，咁啊最後又挑戰食神，咁食神邊個咧就係黃秋生，黃秋生係邊個？原來屌你老味係佢老豆。即係謝霆鋒老豆啊！我頭先冇話劈低咗，但就係佢老豆。咁啊，跟住啊，咁佢有段父子情，咁啊，最後又係啦。咁啊，嗱，之前佢要挑戰食神就要贏嘅，咁啊贏一下，咁啊，梗係兩個主角最後啊，梗係唔會兩個 battle 啊。咁啊，兩個 battle 下咧，話講佢嗰個西廚嗰個隔離有條女就係唐嫣啊。咁啊，唐嫣就唔係唐嫣啊，白冰啊，白冰我講錯。咁啊，白冰就幫手啊。咁啊，白冰啊，後屘啊背叛。咁原來咧嗰個西廚咧。佢係跟自己個食譜，佢自己轉移咗執食譜。咁但係咧，佢近期就話嗰陣唔知生有腫瘤個腦，佢就冇咗味覺。咁但係佢就知道做廚師冇味覺啊，賴硬啫嘛。咁佢勁到就話咧，冇味覺咧，佢憑自己以往寫低嘅菜譜都煮到好嚟食嘅嘢。咁但係實情，因為有啲嘢咧執翻佢唔識，咁冇味覺我唔掂啦。咁但係就嗰白冰咧背叛佢就爆出嚟，咁佢又變咗失勢咯。咁失勢又好失望，咁最後就雙劍合璧，叫中西煮嘅嘢合埋。咁整咗味餸又係啊麻婆豆腐，嗰啲麻婆豆腐做到咧，屌嗰啲麻婆啲汁咧，整到好似雪花甜品雪糕布甸咁樣， 特登出咗個麻婆豆腐，側間仲揾咩粉絲條丟咗啲糖啊咁樣，點解整到成朵花咁啊？樣坦白我睇撚咗都唔忍心食啦，撲你條街咁佢又話食落去，哇哇正啊豆腐啊，食到好有豆味咁樣，嗰啲對白車咁講喎，咁你嚇下死人。咁啊菜難做嘅，即係過啲出盤盤啊，揾到菜難啊、李純恩嗰啲咁樣級數上去嘅，咁仲話哇我豆腐有豆腐味啊，中西文化合璧啊，好好有創新啊咁啲，屌我望落去撲你條街雪花雪糕咁樣整到，咁你會邊靚啫？我都唔覺靚。最屘贏咗，咁啊贏咗之後咧，最後就 battle， 咁啊個西柱咧就話知道中國文化飲食偉大，咁最後話退出比賽，知道自己冇味覺，咁啊剩翻鄭連峰同黃秋生對戰啦。咁對戰對咩咧？唔煮，煮翻想當年就佢老豆臨走煮咗個面俾佢仔食，食完嗰碗面咧，黃秋生就走咗，就唔理佢啦。咁啊就煮翻一碗淨面，葱油面，即係冇餸嘅，一個殺咗個面，跟住落啲麻油啊。葱花咁樣，跟住準備個比賽度啊，搞嚟搞去，咁啊黃秋生係認真比賽，整咗個咧類似即係食神嗰啲，食神最後咪整個咩心字嗰個叫咩，唔知乜乜不思啊嘛，係嘛？唔知揾啲糖膠咁樣整咗個字，佢又類似，但係就用唔同顏色嘅糖咁啊，整咗個好似鳳凰展翅咁樣，好你幾靚嘅，即係個望落去個外形好靚，但係擺喺度都明食得㗎啦，卜你家成嚿爛膠咁樣立體啊，豎起。咪咯，搣出嚟食咁又話甜嘅，咁啊屌你咁啊甜品啊甜品咁啊整咩世界煮煮呢啲咁嘢，跟住嗰邊就話嗰佢備戰唔煮，煮咗個面，跟住啊取消資格啦。咁但係咧個老豆食完個面啊感動，黃秋生叫咗一聲仔，阿仔，我第一次讚你人生，因為我想當年我離開你，因為我覺得你冇天分，但估唔到你嘅後天可以令你做到咁樣嘅實力。但我心諗我屌你老尾，你屌你煮個葱油面嘅，屌你幾撚顯示實力啊！卜你個街，哇啦曬頭，咁啊類似咯，咁啊即係類似嘅嘢，啲唔通啊爛嘅嘢都不在其數啊！佢入面又加好多夾硬嘅搞笑啊！第一差就加詹瑞文咯，即係嗰啲浮誇咧。其實詹瑞文真係我真係覺得佢唔肯再拍戲啦，卜你上街，佢一日喺電影圈咧搞撚死港產片。佢呢啲咁嘅演嘢，你翻翻舞台劇啦，即係我成日覺得你舞台劇、舞台劇攞去踩咩國界啫？兩個專業嚟噶嘛，屌你老味！你嗰啲做主角死得硬噶，接受。 主角嚟嘅咩？ 嗰啲咧， 主角嚟噶。 猛大係啊，猛大個口啊，佢咪做個飲食經理咁喺度串柒，又標榜佢嗰啲點樣趨炎附勢啊？見到啲街坊啊鬧啲街坊啊，你就唔係你食嘅咁樣先，嗰啲口吻咧又咁樣咁，但係見到啲老闆又即刻喺度，老細坐請坐咁樣，即係做呢啲咩趨炎附勢，好鬼舞台劇咁演繹，咁標題 佢個 style 喎，都係 咪咯？垃圾都做好啦，類似咯。咁跟住佢另外嗰邊咧，亦都有啲國內嘅鞋星嘅，即係拍住又係嗰啲演繹啲好浮誇，見高啊拜，見低啊踩嗰啲角色咯。咁你即係八十年代就玩呢啲咯。咁你而家唉，我真係冇嘢講。 唔係，因為其實我見到編劇咧，其中一個係文俊嚟嘅。 係。 冇辦法 啦。類似啦，咁啊跟住係啦，咁啊即係知一個係好悶、好煙悶，因為大家都理解咪就係咩兩個 battle 咯，咁啊 battle battle 嚟 battle 去，咁畫面又冇嘢嘅零嘅，咁都成日煮嘢咯，咁佢標榜又佢啲刀工啊，咁啊都係全部啲特寫鏡頭啊，跟住又標榜嗰個點樣揀食材，兩個又喺度又話一眼就睇到邊條魚靚啊，咁嗰啲咯，咁你即係好離地，又咁點開點，咁你做呢啲食神你冇角度，即係又係重複又重複，都係拍呢啲咁嘅套路。不過就擠咗落去煮嘢食啫嘛。咁你話佢煮出嚟嘅菜式係好特別又唔係，佢又唔即係好求其。我覺得，即係譬如有個木粉子料理啫嘛，倒啲水落去出煙啫嘛。屌你老味，你真係分大家都做到啊！你因為發碳底啫嘛，即係淋水出煙。跟住有啲又話咩倒落去會生長嗰啲盆栽嘅甜品，咁你香港都食啦，即係咪咯？嘅份資料你就有隻蛋，點解食落去唔係蛋？黃色嗰個係芒果，咁屌你黃色嘅芒果啦，屌你麥士多啤梨，我都仲有少少驚喜啫，係嘛？咁你黃色嘅芒果咁有幾難啫？咁即係屌咁你乜唔掂？即係菜式又唔用心諗，咁啊拍又老土，咁你嘥曬咯。葉慧文喎真係，唉好地地一個導演，一上到去就變咗拍呢啲爛嘢啦，撲街！ 唔係如果笑片，我鄭鋒我講唔係幾夾嘅。 系啊，类似咁，其实你问我，佢十二道锋味入面就拍得好好多，佢呢度差，即系我感觉差好多。 唔同嘅大佬，点解攞十二道锋味嚟讲嘅？ 系啊，咪十二道锋味真拍得靓嘅嘛，啲嘢食佢唔差嘅十二道锋味，同埋十二道锋味咧 系嗰样嘢， 好啦，高成本嘅其实，佢唔系一般电视剧嘅 budget 嚟噶，即系攞好。 即係好多部攝影機啊、標燈嗰啲做得好靚嘅。真係 煮嘢食㗎嘛，大佬嗰個講。 係咯。 點同咧？ 係。 咁你嗰個 佢煮得好睇喎，呢套啊，意思係。係 啊，真係真係。 係啊，食到方面好睇過呢套啊，真係認真啊！你真係唔想大家真係真係大鑊啦。 講食咧， 我聽你咁講咧，佢呢套好似拍佢啲動日本動畫講嘅。 No， 佢完全拍唔到。其實你講食咧，一係就日本動畫嗰個路線，即係誇嘅，好誇嘅。甚至乎咧，你用啲食材打都得 ，OK？ 因為你誇到咁，因為咧你就拍而家鬼佬嗰只，即係佢係講啲廚師，但係咧佢係講佢好多好內心世界嘅嗰啲嘢嘅。咁其實咧佢嗰啲就一定拍啲食物拍得好靚，但係佢係現實嘅，好現實嘅。咁但係佢一個人生裏面，即係同食佢點樣去即係串連啊，將佢講啊，即係講佢個人生嘅一啲經歷啊、道理啊啲咁嘅嘢。咁啊過程度有啲咩得著？咁嗰啲好睇啊，即係有好幾套啊，甚至乎連阿 Iron Man 導演真係 happy 啊，都拍咗套嘅。咪講佢係周圍有架快餐車咁啊，好睇嘅嗰套，係啊。咁點解而家香港仲停留喺即係呢啲金玉滿堂啊、食神嘅嘢咧？嚇， 嗯，係啊，真係啱啊，即係唔係嗰樣嘢咯。 嗱，因為咧而家你日本咧講食呢樣嘢咧，即係其實已經融入埋機械人卡通啦、蒙面超人都有嘅，即係佢只不過係佢另一個身份就係佢係會煮下嘢食。咁唔需要咧，佢係個主題係講食嘅，即係佢個人有煮嘢食咧。咁其實佢已經經常有講係煮嘢食噶啦嘛。咁所以其實佢講食呢樣嘢咧，已經好變化咗好多啊！即係出面世界已經，即係無論日本又好，美國嗰啲唔係美國咧，有啲歐洲啲咩有好幾套啊，都拍得好好嘅。咁你話分子料理，的確呢一個題材係新嘅。咁但係咧呢度我就覺得佢只不過係即係夾硬只係加上去啫嘛，係咯。咁你同以往即係你睇翻金木滿堂咁攞嚿豆腐嚟雕個咩八仙過海咁，其實即係你都係好似嗰啲咁啫，係嘛？即係上次阿鍾鎮棠啊，係嘛？話佢可以喺啲冰水度雕豆腐啊嘛。咁佢最尾咪整咗個整咗個話係猴子腦定唔知乜嘢咧？咁佢食咗，哇！真係好味，跟住佢話原來假㗎嘛，係豆腐嚟㗎嘛。 係啊， 即係佢話犀利就犀利，就可以用豆腐嚟做到你以為係啲高級食材啊嘛。嗱，咁我反而覺得嗰時金木滿堂仲即係個管子仲好啲， 係啊， 仲好啲啊， 好咯。 即係佢都 OK 喎，金滿堂我覺得係 啊，即係嗰時 金滿堂隨他拍嘅喎，係嘛？ 嗰時間 OK， 而家有啲老土啦，當然而家睇啲老土，但其實係都冇咁俗咯，最少佢而家呢啲咧係有少似咧，以前許冠文有一套咧，係咪咩兩間嘢對鬥嚟？ 雞同鴨講， 雞同鴨講， 有少少咁嘅橋嘅大佬， 好大橋仔啊，鬥嗰套係 係 陳啟華， 嗰套佢唔同，佢只係人口嘅，佢調翻轉，即係寫個社會多過寫， 係 啊，佢即係寫個社會階層啫，咁樣求變咁樣噶嘛，即係個 啲嘢唔同嘅。佢表面上講食，後面有嘢講，咁呢套我諗佢冇嘢講， 係啊， 喺度夾硬 sell 啲咩父子情，即係全部都係有少少堆砌咯。如果根據不斷喺頭先嘅敘述，就只會係咁啦。即係佢都可能係因為即係近年啊，謝霆鋒有啲飲食節目啦，咁即係好多嘢係因為一啲因利成變啦而開一部咁嘅戲咯。咁其實我覺得佢啱， 都話佢好似愛嚟 sell 翻自己，佢一度佢即係十二度風味又話會拍電影，即係佢愛嚟 sell 自己啫。 應該揾阿李嘉頂啦，新啲啊嘛。 係啊，頂嘢啊嘛，頂嘢配佢咯，十二度。 加埋呢個， 佢就係頂你十二度風味咯。 我唔係揾埋阿李錦聯啊嘛。 冇錯 啊，係啊，咪就咯。 記得揾埋安德。 就係頂你十二度風味咯，睇得唔得？ 記得揾埋安德尊啊，唔好淨係揾李錦聯過癮嘅。 话整老味嘅，唔系佢哋话。 实际系 整你老味啊！ 老味啊嘛，系啊， 系整你老味。 好睇啊！呢套我想睇喎，佢唔拍呢套。 系因为整呢套系。 咪仲有冇一定有谭玉英啊？冇啊，系咯先。 系有晒安德尊、谭玉英嗰集啊，全部请。 留一俾阿顶头闹啊！你做得呢两个我睇，系嘛？即系你再重金礼聘以往啊，好几个咩方太嗰啲，喂，你咁就似样啦。你因为你咁，你会唤起翻咧。咁多年嚟咧，香港真真正正做食嘅嗰班人嗰個印象，你可以咁碌，我咁碌亦都好合理。咁呢套就其實冇乜拉加啦，主要係因為謝霆鋒即係呢排有做食啦，就係咁多啫嘛。即係碌張卡都唔碌得足啊！我意思就係，不如碌勁啲，係啦，將全香港呢啲相關嘅人，你就炒一套嘢出嚟。當然裏面你可以講到係神乎其技啦，唔係一定要現實嘅。咁但係我覺得咁會過癮咯。即係如果你真係想玩過癮啫，你打埋功夫我都唔介意。OK。嗰啲咩小廚神嗰啲咧，係嘛？嗰時有啲咩中華乜鬼嘢嗰啲咧，料理一番人哋咩唔？哇！打埋功夫啊，大佬係咪料理一番？ 中華一番 係咪啊？打埋功夫。 中華一番 係咯，做埋嗰啲我唔介意喎。如果你套戲係誇嘅，你就誇啦，唔好立住，反而係啊。而家我覺得佢有少即係回堂嘅 feel， 咁就有啲可惜咗，係啊。即係文信以前都係好好嘅編劇嚟㗎，係啊。 冇錯。喂，咁我呢度補充少少，頭先我噏錯啊。咁啊，導演葉偉文，我都認咗葉偉信啊。葉偉信就話講嗰個咩唐咩梁山伯與朱麗葉啊。咁啊，有套神嘢。咁呢個葉偉信咧，其實都係香港即係好資深嘅導演嚟㗎。 葉偉文。 咁但係咧，坦白講，葉偉文啊，係葉偉文，葉偉文資深導演，不過佢係專拍爛片嘅。咁我先講佢第一套戲啊，叫做就係、是、呢、這個有份啦，有份做就係百變星君。咁啦，咁即係叫第一套就係啦。咁之後就係咧最出名就 Bad Boy 特工，有冇印象？跟住友情歲月山雞故事，然後就有斬咩瘋狂秘笈啊、安娜與武林啊、炮仔女朋友啊。咁但係佢出名嘅，因為咧佢最出名就係佢第一個咧有收到喺國內啊，2010年4000万票房。其實人在囧途第一集。即係唔係太囧啊？係第一集係葉偉文拍嘅，係啦，佢係第一個叫做即係我覺得係調翻轉係香港導演融入國內風格拍一套國產片嘅導演，佢係第一個成功。 呢套戲融到國內風格嘅咧，其實。 呢套我唔知國內人會唔會鍾意，我真係唔敢講，但呢套佢肯定係國內片啦，即係雖然我查返佢先知佢正式喺定義上佢係港產片，但佢係拍緊國產片嘅。咁如果你話用呢個嘅才能呢，佢成功嘅，佢已經完全洗咗底，佢係一個國產導演，雖然佢嘅國籍喺香港。 係呀，係呀，係呀， 咁就係咁啊，即係嗰種嗰陣國產味啊，或者國產嘅套路啊咁樣。咁我又調翻轉啦，其實國內都唔得㗎呢套嘢， 唔得 嘅，一個票房。 哦 ，OK，OK。 唔肯定唔爆咯，即係唔會有幾億咯。咁你話依一刻佢幾多？不過而家佢都係而家上喎，我查到佢而家即刻知道而家大概票房。咁肯定又唔係勁㗎啦。不過就你話會唔會話渣到得嗰幾千又唔會嘅？嗱啱啱依一刻啊，即市票房， 小票房嘅點都有。 即市票房喂都唔係喎，即幾千喎，6000万喎。 哦， 即係佢上咗兩日啫，不過係兩日6000万。咁但係人哋兩日咧就已經咩㗎啦？你當係 過億啦， 係 嘛？ 如果係極限特工啊，即係啲三 X 反恐暴族咧，兩日3亿嘅人哋。 3亿添啊！ 所以唔好計啊，你用港產，即係你用翻本地片計啦。咁啊，乘風破浪就呢個乘風破浪何嘅嘛，又係爆咗嘅，而家8亿几咯。咁佢上佢第二日嗰陣時候都2亿嘅啦，係啊，係啦咁樣。咁即係肯你科先都唔高咯，即係你問最多咪一零兩億 都 大概呢個數， 唔會蝕嘅。好難 啊！ 好啦，咁啊， 系啦，好咁啊，跟住喂，我仲冇時間，我快講得唔得？ 真係冇乜嘅， 咁啊，快講咧，我係聽唔到，係 快啊，真 係好快講。好啊，快講我就講第一夫人啦。咁啊，第一夫人其實就因為特別就佢都係佢個背景都六十年代。 好睇， 咁啱啱同你拉萨嘅係啦。嘅 Lasa 嘅嗰個叫做無名英雌咧，就即係個電影個背拍嗰、那個拍出嚟表現出嚟個時代一樣嘅，咁啊變咗好似有兩套戲好個 feel 好啱，咁咧但係拍法完全唔同啦。嗱 Lasa 嗱兩套其實都係叫做我定義為係即係正經片啦，即係佢肯起碼唔商業先啦，我覺得。Lasa 嘅無名英雌都唔商業啊，我覺得佢真係有嘢想講，咁啊講反歧視，講做，咁但係就網民講得啱嘅，佢用輕鬆手法就表達一個好認真嘅議題，而又感動到你嘛，咁係成功嘅。咁 Lasa 無名英雌，咁呢套就調翻轉，係用一個好沉悶嘅手法，就表達一啲好認真嘅議題。嗱，我冇話佢唔差，好冇話佢差，咁但係咧難入口嘅。嗱，我就即係 cut 粗啦，我嗰日就真係睇首映嘅，即係意思真係做俾傳媒嘅首映，咁啊邀請咗我過去睇。咁咧嗱，我就即係都知道呢套嘢有啲難啃嘅，咁我拍咗杯 espresso 喺沙發啦，因為佢首映喺九龍塘嘅啫，即係MCL 九龍塘隔離，你知個戲院門口嘅沙發，我保定飛嚇，仲要空肚飲，我如果晚飯我都唔食，拍罐食食，因為以我出到呢招秘技咧，我頂到，即係想當年我連咩孤星淚啊，不孤星都算叫有畫面好睇。最悶嗰套譬如Mel Gibson 上當年嗰套講基督嗰套叫咩？我唔記得了，真係好嘅，我都悶噶嘛。咁啊，我頂到嘅都啊，即係一啲喎，即係空套有咩 special？ 我入到去瞓咗6次。 你講今次呢套戲 都零水數，係啊，我瞓咗6次。 咦，咁你打馬飛喎？ 咁最大鑊就因為喺首映咧，如果瞓覺會有鼻鼾咧，好啦，尷尬。咁我已經嚇住自己，一瞌我就捏自己大髀，一瞌我搣自己耳仔，哇！但係都中，咁但係喂，我隔離咧其實都有啲行家喎。嗱，我費事開人名啦，因為全部都出名嘅，一直出名過我係嘛嚇。嗱，我啊見我瞓完，咁我出到嚟同佢吹水啦，咁啊，喂，個個都話喂，我頂唔順啊，點搞啊？咁我相信戲院入邊真係兩三成人瞓著咗。 接嘅。嗱， 冇避啊！ 我冇話個套戲真係差噶，因為咧呢套戲就真係文藝片啦，即係還原翻文藝片最基本係咩咧？文藝片最基本就講嘢咯，對白交代劇情。佢套戲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係講緊1963年後。佢63年就應該係咪？等陣先，我 check 翻年係啦。63年11月22號就火槍中啊嘛，即係意思金馬力死啊嘛。金馬力中槍就63年，佢就好強調就係丈夫咁一個第一夫人，其實佢中槍嗰下就係全世界最近距離嘅就係佢啦。咁而佢係最近一個亡妻啦，佢嘅對於佢個老公俾人槍殺，佢個政治局勢點變化咧？由佢嘅第一時點去講翻。咁點樣又要一來要追查真相啦，二來傳媒嘅追訪啦，三來佢點樣去處理佢嘅喪禮，佢點樣處理佢喺同白宮嘅關係，點樣處理佢同佢子女嘅關係，佢點樣交代呢樣真相俾子女，佢點樣教育啲子女，咁跟住就講佢仲有佢自己之後個未來係點走呢，咁佢好描述得好細膩佢呢個心理變化。咁係一套一人 show 嘅戲，咁 exactly 係真係佢係事后嘅意思都唔系好后啊，系讲翻佢，因为之后佢离开咗白宫啊嘛，佢就住咗好似波士顿定唔知边度啊，就有只有间大宅就喺嗰度就安老嘅，咁就话有个即系好劲嘅记者就嚟咗佢屋企，就坐咗喺个厅度访问，套戏就系去同佢嘅对话啫 ，exactly 系咁，咁但系当然一路讲啦，咁佢又会 cut 翻，即系叫 flashback 翻之前就就画面嘅，咁但系咧成套戏都系。我你嘅對話好強調係 two shot 嘅，即係我同你冧博講嘢，你講翻俾我，跟住 y shot 兩個人講嘢。佢哋呢個套路玩到尾，咁係一套全對白嘅戲。咁當佢 flashback 翻去之前咧，都係講嘢，係譬如講翻，因為你如果你查翻維基，知道呢個夫人其實係叫做第三年青嘅美國第一夫人嚟嘅，得唔得？咁佢唔係第一個最後生啦。咁第三年青之餘，佢係入到去嗰陣時係好有自己風格。佢好鍾意法國時裝，但佢知道自己做咗第一夫人呢就冇得穿法國時裝㗎喎，咁即係穿第二個國家嘅嘢就唔得。咁呢次佢就自己整一條拉呢就做一啲有法國風格嘅美國時裝，咁又變成咗時尚嘅代表。咁加上佢係願意出嘅，咁加上佢個樣其實真實嚟嘅唔差嘅。咁佢講到嘢嘅論言善道，仲識得有幾國語言咁樣，即係一個好時尚女性嘅角度。咁又第一次就帶啲攝制隊呢就影呢個白宮。咁佢一入住白宮呢就話過去裝修過成個白宮，令到白宮多咗好多古典嘅氣息，有歷史嘅意義，同埋入面好多嘢都係同美國好有象徵嘅。咁改咗之後呢又參觀又做咗個電視特輯，咁嗰陣時就好似話好高收視，咁即係變咗佢係有個咁樣嘅人嘅塑造囉。咁最後呢佢 end shot 係講返佢最後佢係叫安然面對咗丈夫死亡，咁從而叫做佢由頭到尾佢都唔想入政界嘅，即係佢都係被動嘅。咁最後佢就講一個 end shot， 因為佢到佢做喪禮嗰下佢好大壓力嘅，又要決定究竟遊唔遊行，搞唔搞巡遊，又驚會唔會有人再殺佢，最後佢堅決自己搞巡遊。咁佢有個 shot 係講佢坐咗喺個防彈玻璃嘅車窗，但佢個刀局促啊，就個頭伸出去望住啲群眾，咁佢個鏡嗰啲群眾嗰啲倒影又喺個鏡度顯示咯，咁一路就行緊呢架車，咁睇到佢有啲表情交代，咁佢望到嗰啲咁樣嗰啲群眾係即係嗰種即係擔心佢之餘又支持佢，但係就好矇嘅，即係個表情都矇，因為係喪禮嚟噶嘛，因為總統死咗嘛，即係仲係公然俾人哋咁樣殺咗嘛，咁係一個好矇嘅，咁但係最後一個 end shot 佢講佢坐翻自己揸車。咁喺個倒影度倒影到一辣嗰啲時裝店，咁佢見到啲好靚嘅時裝喺個鏡度見到，咁從而佢一路揸車路開始釋懷，然後笑咁樣就完。咁即係都有啲味道，咁又有啲意境嘅。咁但係佢個成個套路係文藝片拍法囉，咁真係要你頂得順，又你真係鍾意睇文藝片入去睇囉。咁我就真係唔係杯茶，就真係 focus 唔到。因為佢啲對白佢唔係話嗰隻呢要辯論啊，要推演一啲嘢，或者要講一個論點喺度爭拗啊，佢唔係呢隻，佢真係好平咁表述嘅。咁啲對話都冇高潮迭起，亦都冇乜金句。咁你其實即係好似即係日常一個訪問兩個鐘，你好難專注到。咁呢樣即係考你個功力囉。咁呢樣就提返你係文藝片嘅觀眾入有咁嘅心理準備入場囉。咁但係個配樂出色啦，呢樣就睇啦。因為唯一叫做點解 冇理由點解正常一個人會瞓六次呢，就因為有嘢整醒我先會瞓六次㗎嘛。咁就係佢啲配樂囉，佢真係有啲呢好好有風格好嘈吵嘅古典音樂，當佢遇到啊女主角，即係個女呢、這個女總統第一夫人不安，心理係不安啊凌亂，佢有啲好吵鬧嘅凌亂嘅古典音樂襯落去。咁嗰個音樂呢玩到尾嘅，咁就貫穿住中間嘅啲抑揚頓挫，佢啲配樂做得好出色，同埋佢特登教到大聲，即係佢人講嘢就好細聲 ，keep 一個好細嘅 volume level， 但係一到配樂咁樣，即係哇咁啊，當堂下一跳，咁我醒咗咯，咁跟住後屘又瞓咯，咁但係玩中意煲呢啲音樂嘅襯托啦，同埋個故事係文藝對白行先咧，咁呢套啱係你杯茶啦嘅。咁就第一 盤啦。咁但係呢套戲本身講呢啲美國嘅歷史呢，你除非真係好熟悉啦，即係如果你好熟悉會。 係呀，同埋佢60年代我都未出世啦，我咁大。 唔關事嘅，咁你呀金麗迪即係藤次事件就都是世界歷史嚟嘅。咁如果你 係呀，不過我又講漏咗，唯一站全場係係即刻醒曬個 feel 度，就點解佢一路，因為之前佢一直都掩掩樣樣啊，佢有塑造翻佢中槍嗰一幕嘅，咁啊掩掩樣樣啲保安啊，永遠就啊，同埋佢插嘴噶嘛，佢唔係順嘴，即係個回憶插嘴嘅，咁啊事後就都係有啲人啊攬實曬啊，咁你永遠依樣樣，最後啊差唔多佢特登擺到佢個結局啊，由佢釋懷咗之後，佢即係叫做講佢女主角終於釋懷，先正式第一次同個記者講翻當日個情況，咁、那個畫面就影到進槍嗰刻，咁就幾震撼，係原來係開咗第一槍，金麗迪我唔知係咪中槍，好似中咗膝頭哥定咩，但係金麗迪就唔係中頭嘅，然後佢就知道佢老婆危險，金麗迪其實攬佢老婆先，咁攬老婆嗰下，老婆都未有反應，驚緊嗰下砰就 headshot 啦，咁佢嗰下 headshot 成個頭爆開咗，即係堅個特技係個半個頭冇埋。咁金麗迪就第一夫人就見到個頭爆咗，跟住喊，仲搵隻手呢砌返佢個面囉。又影出嚟㗎血淋淋㗎，砌返佢個面喊，跟住仲扼住佢個耳仔，按住個傷口，但係啲血已經係咁湧落嚟，佢成身件衫本身白衫嘅就佢已經紅曬啦。咁跟住嗰啲保安先過嚟攬佢，咁、那個鏡頭重現返。咁我就自問，即係譬如想當年咩 JFK 啊，幾啲好出名講金麗迪事件，我都未試過咁真實重現過一幕。咁我覺得呢一個 shot 係震撼，咁啊靚嘅拍得，係啦。咁 以前嗰啲就拍嗰啲就攣低就算嘅，冇咁強調呢啲。 係啊，個頭半個頭冇咗，即係特技做到靚喎，靚仔喎，即係好實嘅，即係又唔係話好 CG 咁樣。咁即係幾震撼。咁同埋佢成日有個上帝視點嘅，即係你知啲回憶起啦，佢成日要光照有宿命咧。個鏡頭喺個 top shot 度慢慢，好似上帝望落人間咁樣。咁一中完槍，一瞓咗喺度，個老婆睇完佢個 cos 表情，就上帝視點由上面掉落嚟咯。咁所以變咗話，今日定個成個頭血淋淋向天噶嘛。咁你咪見到，然後睇到佢啊女主角係咁砌嗰半塊面，咁樣跟住撳住啲血係咁飆，哇！咁好震撼個鏡頭。咁我覺得呢啲咪即係有表嘅 攞獎嗰啲戲嚟嘅，咁亦都有機會。係啦，係啦，因為 Natalie Portman 都即係由這個殺手不太冷呢度做星戰前傳，爭啲冇得撈嚇，咁啊都轉咁，而家就都想證明只係一個即係好有實力、好實力嘅演員。咁今次啊，放棄啲乜嘢靚女角色嚇，即係呢個角色其實即係因為係佢做嘅角色裡面最即係你話呢個第一夫人 最冇咁靚， 算靚女啊，又以第一夫人嚟講，但係咁你 Natalie Portman 就係靚女嚟噶嘛，咁啊呢度就做翻一個即係上年紀啲嘅一個角色，不過當然佢而家都自己都冇咁合生噶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歷史嚟講都係一個突破嚟嘅，咁如果有興趣就睇啦，呢啲其實歷史就 冇錯， 即係佢從另一個人啊嘛，你平時啲人通常都講 JFK 即係俾講阿金麗迪，或者你點講啊？你又未試過用呢個第一夫人個角度去 係啦。 咁咪揾 同埋係啦，以佢視點去睇嗰件事咁樣， 即係唔係入口嘅呢啲戲，不過你本身對呢件事件啊，或者對呢個歷史，你都係啲認識或者會 interesting 啫。但係對美國人嚟講咧，呢、這個 JFK 呢個題材咧，係連科幻片都經常有講嘅，係，所以其實 係 好大嘅呢件事，係。咁 冇錯， 係啦，即係咁啊，係嘅，咁啊全文藝式咁樣做，咁大家真係要。要有精神啦，係啦，同埋 你有心理準備啦，起碼係啊，即係你入場睇，你唔好 好似拉 遢咁樣，嗰啲輕鬆手法，咁係咯，即係你一定要心理，如果唔係你一定就超出預計啦，好似 座咁樣 係。 好咁咁同埋最後提提就網上面都有好多文講嘅，佢神還原嘅，即係真係嗰剎那著嗰件衫啦，同埋佢譬如佢做佢入面有好多拍返去想當年採訪白宮，咁佢有用返啲黑白片，跟住就會 dissolve 返變返彩色，佢就特登拍到窩，就其實係新拍嘅，但係就扮返嗰陣時嘅角度，咁好似係啦，佢即係做呢啲好細緻嘅。咁同埋個女主角呢，即係你見佢著嗰件紅衫，就真係真實新聞片段啲外交片有，咁而襯返嗰啲連嗰啲襟衫啊，嗰頂帽都一樣嘅，咁啊真係呢啲就真係美國嘅、美國荷里活嘅精細啦，咁呢啲就要睇啦。咁同埋個女主角咧個表情啊嗰啲就真係神還原嘅、因為佢係好多好高曝光率咧，揾得翻啲黑白片睇咧，個女主角對即係同個記者講嘢嗰啲氣質啊眼神，好似扮得好似，即係演得嗰個又演到即係日日咪住嚟睇學咗佢嗰啲戲嘅，咁啊所以呢啲真係演員嘅努力咯，其實。 即勁過詹瑞文啫，呢啲 咁啊，咁啊，好咁啊，跟住喂，最後啊，都要好快咁講啫，就係、是、我不嬲之前我都幾好期待睇嘅，咁呢個我特登睇噶，即係我禮拜四特登第一套睇睇呢套，就係、是《刑人狗仔隊》，咁因為我其實好中意《福生阿賢》，咁兼咧就導演就係揾翻咩喎？其實就佢後邊佢演員上嚟計啦，粒粒星嘅喎，有垂釣換我的父親嗰啲班底，即係好多配角啊嗰啲出翻曬嚟，咁同埋最正就佢拍女主角咧，呢、這個幾有化學組合啦，即係福生阿賢好高。佢拍過隻出名矮嘅但係索嘅女仔就係、是、二階堂富美 ，OK？ 咁另外仲有個中女就吉田洋，咁啊，呢兩個都有藏戲。最正就係福山雅治咧，最後係成功搏到二階堂嘅，係有場景露骨，係有接近露兩點啊！二階堂富美啊，估佢唔到啊，就真係幾激情嘅藏戲嚇。咁、二階堂富美，大家我唔知道知唔知道，其實佢係日本唯一一個同佢染谷咩太啊？ 太。 是啦，两个是攞过咩个康城影展最佳新人喎。即係嗰时佢拍袁子溫呢有套玉台。咁就叫做实力嘅演员嚟㗎，即係演技派，即係索得嚟都 ok 啊。咁套戏就我觉得就几拍到狗仔队嗰种。即係日本狗仔隊，因為我香港狗仔隊我哋知啊，或者你好似讀破新聞線咁樣，咁佢個擺位又唔同嘅，就人性化啲，亦都會聚焦多啲英雄主義嘅，即係標榜福沙子啊個人係好穿，佢都會叫雞嘅，啊同埋佢叫雞犀利，佢叫第一隻雞嘅，知唔知嗰只雞邊個？喂，出名嗰只雞，嗰只雞沖田杏味噶。即係出名嘅 AV 係啊，咁我即刻醒曬，因為哇，我睇佢對波咁誇張嘅，咁後屘睇翻credit 先知嘅沖田係咪？咁佢即係都會叫雞，即係都係會不收偏科，但係又講得好勁嘅，真係做狗仔好專業，講佢點樣任何情況嗰幾秒鐘都俾佢影到嘅，行過又會影到，又會扮嘢啊，又會捐窿捐罅，又會收買人哋，咁啲無所都唔奇奇都影到啲咁樣即係娛樂版嘅相。咁但係我覺得佢個擺位正咧，佢中間有場博弈嘅。咁佢原來佢個前妻就係個總編輯，就係吉田洋啦。咁原來前妻即係都會做 SP 嘅，得唔得？咁但係吉田洋就標榜就話佢嗰本雜誌係好高銷量。不過咧，而家嘅銷量咧就要靠水著女優，靠封面條女索。咁另外佢興咧，日本咪興嗰啲叫做拉咩連住葉嗰啲雜誌咧，即係有啲葉數係會黐埋咗嘅，要佢自己揾解刀解開。咁解開咗入面就會露兩點嘅，即係真係。即係啲 sell 女嘅咁樣，咁佢話本書就受歡迎，咁但係就好歸邊係水著嗰邊，咁阿吉田洋就話我要走翻雜誌，就應該係要拍娛樂新聞，咁我就要拍啲即係專揭嗰啲醜聞嘅，即係邊個明星原來同邊個有染啊，類似咁樣，即係走娛樂狗仔路線，咁但係後屘又越做越好，咁但係咧去到某一個位咧平起平坐咧，咁吉田洋覺得就。即係雜誌長久以來唔可以咁落去，咁佢就要決定就拍政府高官，即係要揭露社會醜聞，咁但係又從而得罪政府，即係類似有啲咁嘅博弈咯。咁當中有場傳媒對戰嘅，就由吉田洋象徵即係要拍新聞，同埋嗰啲水著嗰個編輯，咁有場博弈幾好睇，即係啲對話寫得幾好，就叫做串盡咗而家個傳媒生態啦，又屌啲讀者娛樂化。又話喂而家做傳媒，你估仲係第四權啊？冇噶啦，而家就做娛樂泛娛樂化，娛樂咪水著咯。我哋唔可以得罪啲水著女優咁樣類似咁，即係有啲博弈咁，嗰場幾好睇咯。咁其餘就正正常常啦，一套即係幾日本 feel 嘅，係咯，即係一套日本戲咁。 好 就咁， 冇啦係嘛？ 嗯， 咁下個星期有咩戲？有冇啲咩科幻片？其實定冇啊？ 科幻喎，真係。 做到到咩？ 來自火星的愛，喂，科幻啦啩？來自火星的愛仲唔科幻？係啊。 約到命 除。邊度啊？係啊。 未做㗎。 聽到你話咩？ 約到命除啊？係咪未做啊？ 未做未做未做 未 做， 唔 係 下禮拜佢寫就話下個禮拜呢度睇到， 係咩？你講啲喎，我 move 嗰度， 係啊，如果嗰度好嘢啊，如果係做係啦，咁啊，來自火星的的乜的愛係嘛？我啊睇過， 的愛係 睇過㗎啦已經 ，OK。咁啊，如果大家以 睇過啦， 情係冇錯。如果以情人節入場，你係瀨眼，因為咧原來佢係其實係星仔走天涯，即係其實係揾爸爸嘅個主持。 唔係揾女咩？又話受唔到重力嘅，留喺地球。 其實 嚇、啊，我以為相愛故事喎。 唔係佢有，就係順片嘅啫。 哦，明白。 其實條副線嚟嘅，可以講即係其實溝女啊，有女點解唔溝？ 咁大個， 有女啊，梗想埋。 喂，同埋佢做咩 po？ 同埋啲人話做咩 poster 抄你啲名字嘅啫？ 其實根本好新海誠嘅古仔，但係佢就發揮得唔好嘅，就好似啲迪士尼以前好悶嗰啲冒險故事咁樣。咁所以呢個我或者等有時間先講多啲啦，即係其實同大家講先呢、這個，如果你以愛情片咁嘅即係設定去咁嘅心理入場，你會唔鍾意？因為咧佢因為女主角實在個演員咧，即係佢係大人嚟嘅，唔係真係細路女嚟，佢係扮嘅。咁啊，好似你覺得睇好似係個中女溝靚仔咁嘅感覺嘅。 哇，咁啊唔得啦， 佢做 係咯，對照記有呢啲。 女主角就個樣啊，比佢現實後生。系啦，女主角雖然都比現實後生，但係佢因為實在都29啊，咁你點睇佢都係最多似個姐姐嘅啫。但係你話佢哋係 high school kid 咧，又係唔得，即係唔係女主角唔得，係咁樣。咁啊，所以變咗嗱，同埋個高矮實在個相差太大啊，即係有啲即係你想象係阿農夫兩個要打車輪，係咪有啲困難咧？ 哇！ 咁佢啊，其實你平時拍戲都有呢啲問題㗎。咁但係你通常咪俾佢企高少少就算㗎啦。啊，佢竟然咧 係啊， 係真係佢要烏曬身嚟同佢打機，咁做乜鬼嘢咧？即係你拍戲都唔會咁啊。咁你即係同埋佢唔知。 如果個係羅莉嘅話 ，OK 嘅。 就唔知點解咧？咁佢就乜嘢都唔識啦，見到咩都 VY 鬼叫啦，就 Mr. Beam 咁啦。但喺溝女呢件事度咧，同埋燙大髀咧，佢好熟行喎。即係我完全係冇辦法理解佢點解即係個差異咁大咯。OK， 咁同埋你呢啲啊點樣叫愛情啊？呢啲叫做性慾啫嚇。 嚇！佢火星嘢睇 AV 嘅平時。 咁你睇 AV 啊大鑊啦！咁你咪以為搭巴士可以搞啲女？ 嚇！佢唔識啊嘛都。 係。 唔係，其實係唔會識嘅。如果你睇 AV， 跟住你以為將嗰啲嘢喺現實做就賴嘢啦嚇。 嚇！佢啊我話係。 冇可能嘅，即係啲女唔會瘦嘅其實。即係嗰啲咩痴漢嗰啲嘛？你講嚇 嚇，唔知係佢睇嘅或者 咁你睇得嗰啲多死啦嚇嚇，即係唔係我事實上識有啲人咧係中意睇戲學溝女，我話你瀨眼，即係冇一套戲係將現實嗰樣嘢即係反映，即係通常都係一啲好浪漫嘅包裝啊，跟住佢 skip 咗好多步驟，你係唔知道點解佢會可以跳到嗰度啊？咁啲人就無端端唔知點解咁會揸着啊咁。咁你根本就冇曬啲真正嘅 procedure 嘅，你諗你咁樣去學啊？喂，咁你不如睇殺神 John Wick 學做殺手啊！我睇你死咗幾次先都唔夠唔夠啊！ 佢有雷達㗎嘛 ，John Wick 知道邊條友係殺手啊？ 或者你睇足球小將學踢波係嘛？ 係啊，咪跑成個禮拜未到啊？半場 係啊，咪情況嘛？你啲名字嗰個阿叔咯，係嘛？即刻報警咯，啱嘛？ 咪睇熱鬥小馬學騎馬，黐線啊！唔可能㗎嘛呢啲嘢係咪先？系啦，或者睇头文字 D 学揸车啊， 啊飞落山啊，第一 车都未识揸，还 double catch 啊，等你啊，以为饱仔豆腐喺度就会劲啲啊，即系唔拉加嘅成件事啊。咁 anyway，OK， 咁如果下个礼拜如果即系情人节，佢唔知系正常啊，定系优先嘅，即系总之佢都系少少即系情人节上画嘅少少吓。咁但系 优先嘅好似 就唔知，喂呢度 系优先， 佢入场睇咧佢 系佢26号啊，应该优先啊。不过情人节会上一上， 系啦，就未必适合噶。如果情人入场，老实讲，因为其实系一个万里寻亲啦，系咯，星仔走天涯咧嗰啲啊，落雨不怕嗰啲啊，你明唔明啊？搵老豆都系嗰个主线啦，即系你以为睇紧阿陈展鹏啊嘛，应该系嘛？乘胜追击啊，系啊系啊，唔好搞错啊 ，OK？ 系爱情线其实系好次要，好次要噶 ，OK？但是他的 poster 怎樣呃到你是愛情片咯？ 明白。 其實不是的 ,OK? 那我有一個浪費了整個很新海誠的設定，就是那些即是很遠距離的外觀很正的成件事，但是怎樣拍成這樣的呢？那現在好像在北美的評價呢是100分有多少分啊？ 阿馬仔話 十幾分咯， 六十幾咁多咩？唔係得翻幾分啫咩？ 大鑊，知喎咁就，我又即係開頭七啱早嘅睇十幾分。 其實我就係聽聞咁樣咧，所以就不如嚇賴一賴，咁起碼都話一話俾大家聽係一件咩事咁。因為我原先咧對呢個題材我都好有興趣，我覺得哇呢個題材幾好喎、啊，跟住嗰個比喻又做得幾好喎、啊，真人版新海誠喎、啊，咁唔係嘅，唔係嗰回事嘅，好似嗰啲好老土嗰啲迪士尼咧，以前嗰啲啊咩女巫山， 小魔女嗰啲。 唔係 ，Tomorrowland 好好、啊。 飛越太空山啊，我都話。 Tomorrowland 咪又係呢個女仔做咯，都係呢個女仔嚟㗎。係。但嗰時 又呢個女仔啊， 嗰時後生啲， 嗰時趣啲係嘛？而家應該老咗咯， 係咯。而家老咗咯，咁跟而家先嚟做，仲要做 high school， 仲要溝翻個僆仔，咁你成件事冇說服力。咁同埋咧，佢成個 feel 啊，係不斷去逃離佢哋嘅，即係佢又唔係叫追捕啊，但係攤到成日想捉翻翻嚟，係咪好似？ 係捉翻火星咯，係明白。 嗰啲套路，佢真係好似嗰啲套路，出動曬全國嘅警察，竟然都俾佢兩個走甩嗰啲。喂，大佬你唔好呃我啊，係啦。咁總之就最後邊個先係真正老豆又唔穿啦，即係都幾囧噶，係啦係啦，唔係唔代用咯，唔係唔代用啦，總之係好啦。 唔係條女如果設定唔係靚妹係姐姐翻好睇啲嘅嚇， 會順理成章啲，即係你唔使講佢真實年齡咁老，但係你話其實佢都大學生㗎啦，咁 OK 啦，咁即係起碼你都話佢係大啲，但係呢度你同佢講係同年紀咧，真係點都唔似。得唔得？係啊，因為你點睇？我唔係話條女醜啊，即係始終佢唔係細路女啊，你唔好裏邊夾硬扮啊。佢初初咧仲要穿初初好啲嘅，即係佢初著嗰啲翻學衫咧，咁遮曬成個身噶嘛。佢後屘唔知點解無端白事咧，啊平時佢都係著到爛笪笪，唔知點解明明話要去荒山野嶺噶啦，要出發啦，佢又真係換咗套藍色， 又靚啲。 係啦，佢波咁，我勾曬頭。咁跟住咧，佢就露咗啲手嗰啲出嚟咧，你又睇到佢係大人嘅，因為你都知細路身形同。佢矮啫，但系佢唔系細路身形啊嘛，你睇得出佢系大人啊，系啊系啊，因為矮嘅大人啊，系啊，咁你有睇你一睇咧，成日就你覺得好似睇緊美麗小姐溝緊真治噶啦 ，Eva， 系 啦，因為佢都系咁嘅，揸架車快上車咁都系咁嘅，系啊，不呢個版本就係用矮嘅美麗小姐高嘅真治咁，系、啊、你咁諗啊，系啊，咁但系阿真治溝美麗小姐喎，唔系美麗小姐 dap 佢喎。即係成件事好倒轉， okay. 但係嗰個真字平時係真字咁嘅喎，點性格好衝突啫，係咯？你平時韋小寶咁，我明啦、啊、你平時就傻下傻下，咁點解溝女嗰陣突然間占士邦咁嘅？我 I don't know， 你問佢啊，係啊，咁亦都有呢個荒山野嶺一場床戲，大家有興趣就睇啊。 唔係，我咪話條僆仔平時睇開 A V 嘅，你 個。所以如果我覺得情人節睇呢套咧，我都會破壞咗大家嗰個心情㗎，我恐同你啊，我唔係講。 飛咗開頭嗰啲即刻去到床上高啊！條靚仔係， 我唔知啊。所以下個禮拜如果大家想睇情人節，我可以另揾其他嘅，我覺得係啊，係啦，即係咁咯，係啊，係。唔係，索性睇啲 同埋另外 情片啊，可以情節都唔一定愛情片嘅，睇到好戲都得㗎，係咪？係咯，係 啊， 咁咧冇乜特別， 好， 好。 好咁我不過頭先我而家睇翻啫喎，下禮拜其實有約到病除喎，真係約到病除，同埋猖狂帝國都係下禮拜。 如果真係有呢套值得睇啊，同大家講啊，即係起碼喺題材上係好特別，即係到底佢係真係黐線啦，定係其實又係有人整佢啊，咁又係玩呢啲。咁但係佢嗰個拍嗰啲 style 咧，其實好現代嚟嘅，但係佢講到佢個精神病院入邊好似古代咁嘅樣嘅， 係 即係中古，唔係中古，即係舊啲咧，舊啲年代咧，好有 feel 嘅，好有 feel。咁就係咩二能半變嗰、那個，即係嚇嗰個，即係阿綠魔仔做嘅，咁香港有啲女又話佢靚仔啦，我覺得佢樣好邪啊。咁我哋話佢似呢個拍咗嘢嘅李安納度啊嘛， 係劈咗嘢嘅李安納度啊， 劈咗嘢嘅李安納度啦。咁但係佢似乎而家都走紅緊，咁亦都有佢嘅女 fans 啊。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睇呢套咧，我好有興趣。如果真係真係做，係啦。咁啊睇下，如果咁啊下位或者同大家講下呢套啦。如果真係想。咁 make sure 先，因為你知啊，啲戲成日轉嘅，都唔知係唔係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係就一定會講啦，啱唔啱？好，好嘅，好嘅。 好，冇問題。 哇，咁 好，下個禮拜再見大家 ，thank you 曬。 唔該曬， 拜拜， 拜拜， 好，拜拜，拜拜。 喂，咁啊，接埋漢永入嚟，咁而家就我哋四個嘅都係繼續新年啊，馬仔啊，同埋我同漢永嘅。喂，咁我哋轉落去就講講今個禮拜就做咗一套電視劇啦，咁呢套科幻啦，咁緊接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嘅 Powerless， 即係另一套又係都算係美國英雄嘢，不過呢套咧就隱藏啲，因為佢係其實佢都冇話到明嘅，其實佢個故事入面，咁其實佢就係 X 教授個仔啊，係啦，咁嗰個故事啦，咁就係Legion 啊，就係 Legion 啊。 即係其實就咁就叫軍團。咁你而家個中文名咧，大家上網揾咧，佢有幾個中文名嘅。咁有個 common 啲嘅名就叫變種軍團啦。咁有啲係叫做 X 軍團。咁有啲係叫翻佢即係以前有個譯名叫做大群啊。即係其實呢個字咧係嚟自呢個聖經入邊呢個耶穌趕鬼嗰件事噶嘛。即係呢個字啊。 咁啊，仲要係我改嘅添個名 字。係嘛？咁咪叫群噶嘛？因為嗰時 因為當年個中文。香港中文版是我翻译的。 咁但而家就其实呢嗰个劇呢就好多人叫做变种军团啦，咁可能大家就会即係 make sense， 因为会諗返起 X-Men 啦，咁样啦。 係。 係啦。咁呢个就多啲，我见到寫变种军团多啲嘅而家。咁总之有三个名嘅，我而家见到搜返译名。 咁变种军团其实你话合唔合理呢，咁佢唔係关系好似一条游戏咗。 咪咁但佢 Legion 呢个字系军团啦。 是為了群啦，聖經字眼就 是。冇譯錯嘅，咁佢一個人一個去軍團啦。咁因為佢呢套戲入面一個劇入面咧，最尾有成隊人咧入去，即係救翻男主角出嚟嗰下咧，其實我都諗啊，其實嗰隊人係咪真係存在，但係佢自己幻想出嚟，都有機會係佢自己幻想出嚟。咁所以呢隊人都可能係佢，即係可以叫做一個分身咁啦。我形容，即係分身唔係講現實馬騮精分身啊，即係其實都係佢嚟嘅，其實佢啲想像嘅啫。每一個就有自己嘅異能咁咯。咁可能真係咁都唔奇呀，咁但係而家暫時呢 嗱一間講返佢嘅力量嘅時候，大家會可以估下你定唔係啦。 估嘅啫，估嘅啫 ,ok, 因為佢個女仔去問個女仔，其實你咪真㗎，我哋都話我係真㗎啦，佢咁講。咁而下一集呢佢就有提到一樣呢，就係話呢佢唔係精神分裂嘅，其實。咁似乎佢唔係講佢一個精神病人嚟嘅，就唔係呢個撕裂咁樣嘅。咁可能佢就係跟返原著呢，就係佢係吸收咗人哋嗰個記憶，定係或者個人格咁嘅類似。咁可能佢其實係跟返嘅。係啦，不過佢第一集就玩你玩到好似個精神病院嘅即係嗰啲戲咁囉。係啦，就係咁啦。咁好奇幻。咁兼佢最後呢 下次佢就你話拍呢其實係拍得幾好嘅，因為佢好。但係係咧就相當難明嘅，因為佢太多唔同嘅點講啊，唔同嘅時空交錯嚇，有時係70年代，有時好似 係啦現代咁嘅，你要砌啊， 有時好似超現代點啊你。你那個 Federation 審問佢嗰陣時嗰種咁嘅 tablet， 現實社會度唔會有㗎。 都冇係比較即係先進得好誇張。咁你成要砌返嘅成件事，一路睇一路要砌。咁如果你鍾意呢種嘅古仔嘅人呢 ,ok 嘅。咁但如果你鍾意俾人拋書包拋窒，你其實你冇諗㗎，你係俾人哋灌輸㗎嘛。嗰啲人就唔啱㗎啦 ,ok。咁我哋係鍾意一路睇一路諗嘢嘅 ,ok。咁你睇你咪邊種㗎 ,ok。咁我 ok， 呢套劇我睇得幾得意反而。咁講下啦，講下啦。咁下一集就會喺下個禮拜三係咪就會繼續有續下一集。 係下個禮拜三。 個星期嘅。 呢個其實應該係第一二集混集㗎啦， 因為 比一般係長好多嘅。 冇錯冇錯，係。因為佢 cut 曬廣告都有超過一粒鐘。 係啦。因為一個鐘頭零十幾分鐘呢，一集其實40分鐘左右嘅嘢。 咁點解邊個講講係如何呢出嘢？ 呢出嘢如何？其實嗱，或者咁講，你需要去你同你頭先咁講差唔多，要慢慢去諗，慢慢 step 下嘅一個，唔係一個好典型嘅英雄片或科幻片啦。 唔典型啊，好怪，好怪 嘅。佢成段都係講佢似是而非嘅，最初係一個好70年代嘅，即係所有人啲衫啊包。嗰啲食嗰啲吸剔咁樣，啲造型都係70年代嘅，咁啊個療養院又係啦，咁去到突然間鏡頭一轉咁啊，中段咧佢俾一堆 Federal Agent 審問，去到一個其實都幾即係好似係工廠，但係其實好科幻，佢揸啲武器啊，或者揸嗰啲平板電腦，其實唔係好現實嘅。 喂，嗰個直情唔係啦，唔止現代，有啲未來添啊，個感覺。 同埋啲衫其實好古怪嘅，唔係我哋著啲衫嚟嘅，係 好怪嘅，冇錯。 通常你啲未來世界啊，嗰啲講話人類大同唔會再花錢喺或者花心思研究 fashion 呢樣嘢嘅時候，都就係著啲咁嘅衫啊！一係就依啲衫，一係即就係著啲古裝嗰啲星球大戰嗰啲長袍啦。咁又其中做一種咁嘅未來衫嘅造型啦。 呢度好怪喎，真係好 fashion 喎啲衫嗰啲。咁 啊， 講古仔啊，講實呢個唔係講個古仔，即係講佢關於乜嘢。 古仔就關於一個異變人，就係 David Haller 啦，叫啊佢个正式名就叫。 点解佢唔系姓啊 X 教授个姓嘅？ 佢跟阿妈姓嘅，如果喺漫画度。 哦 ，OK，OK，、okay, okay. 即系其实佢个真正个姓就应该系跟 X 教授嘅。 啊 ，Sadie 啊嘛， 系咯， 老细咁解啊。咁嗱，讲你讲唔讲下个呢套嘢嘅故事先啦？因为故事其实真系好难讲啊，全部非我非。 嗱，我故事只可以将佢重新整合咗讲，整合嗰个版本。如果唔系，大家越听越唔知做咩。 嗱，故事嚟讲，其实简单几句讲就系、 是， 佢、本身系嗱，佢一开头就系佢由细到大长成嘅故事，好典型一个六七十年代嘅环境式。 嗰个蒙太奇交代嘅啫喎，你话佢成长系。 啊閃來閃去幾幅畫其實好典型六七十年代，但一到完嗰陣時候就嚟了啦，成屋啲嘢飛起曬，成個廚房飛起曬啊！ 爆炸 咁啊！個阿媽彈開咗啊！咁冇爆炸，個阿媽彈開咗，咁之類咁嘅嘢，咁跟住鏡頭一轉已經係去咗一個有少少似， 你唔應該講兩個鐘都唔掂啊！你講下關於乜嘢得啦，唔需要講一次 啊！勁一飛越瘋人員啦！好似嗰個瘋人院咁嘅設計嘅， 有啲都有啲。 咁大致上係咁啦，咁個瘋人院又撞咗個女仔啊，咁一路有啲醫生啊，咁但係其實呢段嘢呢係唔知真定假嘅。 即係唔知嗰個女仔存在與否嘅。 係呀，呢個就全部係七十年代嘅造型嘅。咁呢個鏡頭一轉有成堆人審問佢嘅，就一個基本上應該算係未來添嘅造型啦。 你咁樣講 嘅 講乜嘅，你不如等我講啦好嗎？ 好啊，你講 啊。係啊，你跟返個故仔講咁咪一樣係唔知做乜啲人會係咪，因為你睇都唔知佢做乜㗎嘛，你不如等我整理完個故仔講。其實呢佢、就只不過講佢係由細到大係有啲異能嘅，咁可能佢發脾氣呀或者咩嗰陣呢，咁佢就會整到啲嘢周圍飛嘅，即係好似 Fortnite 咁啊，即係成個廚房嘢飛嚟飛去咁樣。咁甚至會整爆啲嘢啦，即係成日都坐個警車會爆玻璃。咁但係呢啲全部係蒙太奇，其實唔知道當時發生咩事。咁總之佢而家就大過咗大人嗰陣咧，就喺個精神病院嘅啲院友嚟嘅。咁啊院友裏面咧，其實要特別講講咧，有一個戴住耳筒嘅一個女仔嘅， 係 好似係佢啲好 friend 嘅 friend 咁咧，成日同佢講嘢咁樣。咁但係嗰個成日都喺度煲耳筒嘅啫，傻傻地咁嘅。咁其實連嗰個都唔知係咪真人嚟㗎，其實 OK。即係總之好似正常嘅初 ，OK。咁但係咧，佢後屘就見到個女仔啦，佢好鍾意啦，咁又問個女仔可唔可以溝做佢女朋友。咁個女仔話得啊，但係你唔可以掂我，但係唔可以掂我嘅意思咧，其實佢真係唔掂得，因為佢話佢嗰個精神病就咧好怕人掂嘅，即係佢唔可以接觸佢嘅皮膚嘅咁樣嘅，係啊係，即係佢又會好怕嘅咁。咁總之佢就只可以係遠觀咁啦，咁成日又對住，有時又對住個玻璃，又即係好似 kiss 個玻璃嗰個女仔反影個女仔咁啊，算啦嚇，冇辦法啦。咁係好似有段情咁樣懶係 ok。 咁後屘佢就話啦，個女仔唔知俾人接走咗定乜鬼嘅。嗱呢啲我整理過之後同大家講㗎呢啲 ok。 你睇嗰陣唔係咁嘅順序。咁總之話女仔有人接走咗嚟喎，咁佢意識就係記得係應該係你啲咁嘅政府佬呀定乜鬼定唔知邊個呀接走佢，咁佢就冇再見過嗰個女客咁。咁但係呢其實佢係中間呢就係啦，佢又唔知咩成日攝呢就攝佢喺另一度好似俾人問緊話咁喎，即係唔知點解喎。咁後屘佢又講㗎 ok。咁就係呢佢嗰個原來話佢離開嗰個精神病院嗰個過程呀。咁佢自己嘅敘述呢就係話佢臨尾就真係 kiss 咗個女仔一次，即係真係掂到佢。佢就之後呢就發生咗一個好神奇嘅現象，佢哋對換咗身份嘅。佢話 你聽明啲人。 係呀、 去咗佢個身體度啦，或者咁講。 佢話啫 ,ok? 呢個佢自己個眼咁樣理解，咁就去對換咗身體好似。咁佢就話呢佢後尾佢好睇個女仔，佢變咗個女仔咁啦。佢一走翻轉頭咧，就見到個病院裏啲人死曬嘅。咁啊，正如嗰個聽耳筒嗰個咧，成個人唔知入咗埲牆定乜嘢，一定得翻半截啦嚇。即係總之就即係佢好似入咗 個 女仔咧，就成牆都係血嘅。咁即係唔係話倒水泥入咗嚟咁啦，應該就死咗噶啦咁。咁好恐怖嘅嚇。咁總之後屘咧就佢又唔知點咧，又好似調翻轉嘅。你見到佢坐下喺個 cafe， 佢又變翻男人嘅。唔知點喎，即係你唔係好知佢做乜嘅其實嚇。咁總之後屘佢就有啲好似 A 佢話有啲佢就話咧，同嗰個俾人審緊佢嗰陣講咧，佢話嗱有架嗰日有架車就落車，咁有個女仔有個黑仔，咁另外有個阿頭，一個頭咪你咯咁樣。咁嗰個審緊嗰個人點會係我啊？唔係啊咁樣，咁會黐噶嘛？ 佢總之輾轉之後咧，後屘佢又諗清楚，啊唔係喎，個女人嚟嘅應該，即係有個好似 M 咁嘅女人嚟嘅，係原來嚇、啊、我記錯咁樣嚇，咁佢咁樣做，啊係個女人先啱咁，咁總之咧，佢後屘就連接翻兩個時空，就話咧，原來佢走咗出嚟之後咧，係後屘係就係俾呢啲 agent 即係捉咗佢嘅，咁就去即係喺個一個假嘅房間咁樣審問嘅，但原來嗰個係個水池嚟嘅，即係好怪喎，唔知點解搭個景。 Helen。 变咗水池啦。 唔系，佢后屘先搵个水池咧，但系佢初初喺嗰个房间系好似搭布景咁搭出嚟嗰度咧，即系其实嗰个水池个同一个 building 嚟嘅，咁唔知点解要搭 都系泳池中间嚟嘅， 但 系 唔知 就冇水咯， 唔知点要搭个景嘅，唔知点解嘅，咁所以嗰度咧佢已经 show 过咧，其实佢系有超能力嘅，咁甚至又系玩笔啦，挥咗支笔插咗我条友块面度嘅，即系又系阿 John Wick 咁，系咁总之后屘咧就唔得啦，佢就唔知喷佢 gas 啊，系咪定咩系嘛？咁啊，整暈咗就綁 住，係啊嚇，整暈咗佢啦 嚇。綁咗個水池就話咧，會你一用超能力會，我就會呢度會通電電死你咁。但係咧，佢就好奇怪咧，就係佢一個，即係佢就唔知見翻佢嗰個女仔咧，就喺佢俾人捉嗰刻就同佢講過嘢，但係佢就話咧，我唔係真係存在㗎，其實你唔好當我喺度啊咁樣。咁佢就話咧，你一陣間咧就話咩話咩，趁機會就攝落個水底度啊，叫佢。 係。 咁佢就話有人會嚟救你咁之類嘅。咁佢咪？聽咗咁講啦，即係佢其實唔知係咪入咗去佢個記憶度啊，用啲超能力，即係唔知點啊 ，OK？ 類似啊， 類似啦，咁所以佢有啲記憶度好亂嘅，有啲好點解我嗰時候突然間見到個女仔喺街度出現翻，就佢話佢其實唔係喺嗰度咯，佢真係要入佢嘅記憶同佢講嘢，咁結果佢就聽佢講就攝咗個水底度啊，成上垂咗兩度，哇！突然間唔知做咩個泳池咧，嘣咁，跟住啲人成變曬骷髏骨咁跌曬嚟，唔知發生咩事。咁佢走翻上嚟咧，就見到個就係、是、初初好似嚟追住嗰個黑仔啊。有個女仔啦，亦同埋嗰個佢鍾意嗰條女喎，咁嗰條女仲伸手叫佢，喂我嚟救你呀、啊、咁快走呀、啊、咁結果就走咗出去之後又有人接應佢啦，咁有個人好似真係有念動力咁呢，可以將人飛咗去喎，推到係咁總之一輪 或者退肉啲石啦， 係退肉啲石咁呢，所以一輪槍戰之後呢，咁終於搣到嗰個好似阿 M 咁嘅女人，就同佢握手呀，咁就完場啦，咁講會唔會清楚啲呀、啊、咁樣 系啦，系啦， 即系大致系咁咧。如果你整理翻，但系当然你睇到剧嗰阵，佢乱晒嘅啲次序，咁你要慢慢砌翻出嚟嘅。咁其实系几有趣，我自己觉得。OK， 咁但系咧，佢表现佢后屘有一段即系好精神失常嘅画面咧，就系佢哋去跳呢个功夫瑜伽嘅主题曲嗰只舞嘅。 系啦， 就喺度合十，跟住喺度个头拧啊拧啊，一样喎。咦，系咪同一个排舞老师嘅？同阿成龙吓，咁我唔知。OK， 咁啊， 系差唔多。差唔多真係嗰段咁嘅印度舞吊得咁解， 好似喎，係啊，咁我唔知點解啊，咁可能真係可能外行啲嘅人都係跳返呢隻啦 ，OK， 因為真係印度舞嗰啲就複雜好多嘅，可能佢哋跳唔到啊，咁所以佢又無端端玩一段咁嘅印度歌舞啊，好笑啊，咁總之就暫時呢一集就係咁啦，咁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有呢一班超能力者嘅存在啊，定係呢一班超能力者都係佢幻想出嚟嘅其中嘅？即係一啲人格咁咧，咁但下一集咧佢就穿咗就話咧，其實佢唔係精神分裂嘅，佢即係佢係其實吸收嗰啲人嗰個意識定咩？ 有啲係真係成個即係基本上連靈魂都吸埋嘅，有啲就係模擬佢個意識啫。 咁樣嗱，因為呢度咧，佢有一度就講佢出咗嚟之後咧，佢曾經去過佢家姐嗰度踎過嘅。即係佢，係突然間咧，嗰、那個院友啊，嗰、那個戴 headphone 嗰個女，咁唔係死咗嘅咩？誒，突然間點解又走翻出嚟同佢傾偈？ 咁就得啦。 即係你又覺得佢黐線啦，咪先？啊，唔通嗰個院友其實是幻想出嚟嘅？佢又唔係喎，原來又唔係喎。咦？咁即係點啊？咁都一頭霧水。咁如果但係頭先我解釋就話，如果佢可以 copy 咗佢個人格啊，或者佢個精神咧，咁可能佢就係咁啦，就係喺佢入邊咯。而家，但係其實佢唔係精神分裂嘅，其實唔係精神分裂嚟嘅，咁咯。似乎就係咁啦，係 啦，唔係 Sally 係啦嚇， 係啦，不過你睇落 咁啊， 似就咁樣啫， 係啦， 係啦， 哇， 咁你介紹 咁啊，介紹下 Legion 呢個人物，而家漫畫度係咩世界啦嚇， 冇錯 啦，嗱 Legion 頭先咁講啦，佢個爸爸咧就係 X 教授啦，咁啊媽媽咧就係一個以色列嘅，即係識嗰陣時係一個以色列嘅學生啦，因為佢哋逗留咗以色列一段時間嘅啊，麥奇力王同埋啊 X 教授都咁啊，佢媽媽嘅係心臟嗰陣時咧，後生嘅時候因為心臟衰竭咧，所以係 變咗近乎植物人咁嘅氛圍啦。咁係 X 教授用佢超能力將佢整咗翻，咁兩個發咗一段情啦。咁啊 ，David Haller 咧就係佢嘅愛情結晶品啦。咁佢媽媽叫 J.B. Haller 啦。咁後屘二十年後就去咗美國做一個以色列駐啊美國嘅大使嚟嘅。咁就有一啲恐怖分子，係點啊？ 冇你繼續啊！有啲恐怖分子， 就有恐怖分子襲擊佢哋。咁就係最初個力量出現就係呢次事件啦。佢將個恐怖分子成個人嘅精神所有嘢全部吸走曬。咁啊，剩翻基本上一個完全冇意識嘅軀殼，咁就係呢度開始出事啦。咁佢被吸收咗，變咗佢嗰個叫卡米華嘅恐怖分子咧，就喺佢嘅意識裏面存在嘅。咁亦都利用佢嘅力量不斷去拼其他人啊，即係佢產生咗就係好強嘅精神感應力，不斷吸收或者拼其他人無疑喎。咁造成佢裏面有無數嘅人格喺佢嘅身啦，最主要十幾個啦，但係其實仲有好多潛在嘅唔同嘅人格。咁去到同 X 教授嘅 New Mutant 相遇嘅時候呢，咁 X 教授 recoup 佢啦，咁拼佢嘅裏面先知原來佢係佢個仔。咁但係實際上呢，佢嘅力量呢就係超嗱最強嘅 X 教授 Omega， 超越 Omega 就叫 Alpha， 佢係幾個 Alpha 之中算係應該算係第二強啦。 哦， 啊 ，Apocalypse 嗰啲都只係算 Omega 啫。 哦， 第最強嘅 Cyclops 個細佬啦，啊 ，Vulcan 啦，嗰個就可以吸收任何能量，可以將任何力量轉變自己嘅力量，包括令到自己超越時空，可以隨時打爆個星球都冇難度嘅。佢係第二強啦。佢嘅力量就仲古怪，佢係可以喺每個不同嘅人格之中創造不同嘅力量。例如頭先講恐怖分子，佢又有精神感應力啦。另外一個細路女咁咧，就有念動力啦。 即係你意思係話佢原本嗰個角色，佢吸嗰個角色本來冇超能力嘅， 係佢配合嗰個人嘅性格，佢就會自己入咗一個、 哦、 一個好戰驚，即係成日驚驚青青嘅細路女咧，就可以噴火嘅、 哦。 一個唔似人嘅怪物咧，就可以操控時空。一個即係另外有啲可以放電啊。有啲可以吸走人嘅靈魂，真係靈魂喎、哦、而令到嗰人變成喪屍咁去控制佢。咁、哦啊、無數咁嘅力量啦，令到佢嗱、啊、到最強嘅狀態呢，就係 X 教授幫佢融合咗變成 Legion 啦。Legion 就最強嘅狀態，可以操控所有佢潛在意識嘅各種能力，所以變成無所不能㗎啦。咁亦都佢走去超越時空殺啊，想殺磁力王嘅時候，就做咗一個即係錯誤殺死嘅教授，就變咗 Age of Focus 啦。咁最後撥亂反正，咁阻止返自己，咁就還原返個時空啦。咁呢段故事其實中文版呢係香港出過嘅，幾年啊，十幾年前。 你譯㗎嘛，係咪？ 係啦，咁成個故事大概咁啦。但係原來後尾佢進展到呢，就唔止啲力量啦。喺 X Focus 呢，佢有幾個人格係走咗出嚟，直頭係 materialize 咗。例如有個可以操控時空嘅，有個可以算係放電啦，因為佢可以透過超越時空嘅力量令到佢可以預知過去，睇到過去未來，亦都可以放電保護自己。咁之外啦，有唔同，佢呢啲全部後尾俾佢吸收翻曬啦。咁大致上嘅力量就去到呢個地步啦。而僅次佢嘅第三大就應該係神奇四飛俠啊 ，Mr. Fantastic 同 Miss Cool Woman 嘅仔 Frankie 啦。再其次第四位就係聖誕老人。 邊個話？ 聖誕老人咯， 成个老人有咩能力噶？派礼物？ Teleport 就可以改变现实。 咁犀利， 即系可以创造另一个世界出嚟啊 ！Thank you， 唔系呢啲去到 Alpha， 个个都有咁嘅力量嘅，都可以随时创造另外。再其次就系红女巫啦。你红女巫都创造过自己嘅世界啦，就系、是、House of X 啦，咁啊，圣诞老人有呢种力量啦，Legion 有咁嘅力量啦，Fancy Witches 咁佢都有呢个力量啊，佢可以佢创造一个叫 Hell Reborn 嘅世界啦。 咁呢个圣诞老人系咩人嚟咧？喺呢个 Marvel 嘅版本？ 一个唔知几时出生，唔知几多岁，唔知住喺边度嘅 Milton 咯。 即系佢真系 定系圣诞即系带人欢乐。 佢真系着到圣诞老人咁嘅， 真系圣诞老人 ，exactly 系圣诞老人。 即系唔系 解释点解佢可以不断穿越去唔同嘅地方，又可以无端端可以缩骨去人哋个咩？就是、因为佢可以改变 reality。即系将个天空将个烟囱变成另一个空间。 唔系咁啲鹿咧，冇嘅，冇鹿嘅。 唔系佢创造出嚟嘅嘢咯，即系佢可以改变 reality 啊嘛。 咁、 okay, 样。即系等于神仙咁样，随时咪超越罗大星咯。正如 Legion 可以将自己嘅人格分裂出嚟，变成一个独立体嘅 Milton 一样啫。 呢个真系期待拍电影版啊！呢个圣诞老人嘅。 出过一两三次嘅人喺 Marvel 嘅漫画度。 呢、 這 個聖誕節拍 唔 好睇咯，呢、 這 個 嗱，即係亦都係最奇怪呢、這個大部分 Alpha 都係被定型做，就算唔係壞嘅，都係半壞啦。係得聖誕老人同埋得幾歲嘅 Fancy 係咩嘅？係好人嚟嘅，被定義為 Fancy 係 邊個？ 你睇下啊，神奇大俠個想跟人同埋隱形女俠嘅仔，又係 Alpha 級數。 哦 ，OK。 咁係得佢兩個係好人，呢場就正邪之間啦，你好難講佢係好人定壞人啦。 即係失控咁啊，佢好似。 係啫。啊，係啊，記得埋當年都日本版 X-Men 都整過類似嘅嘢。 咪阿馬仔就係話啦，係咯，嗰、那個嗰時日本 嗰個唔係佢嚟，好似話韓詠華，但係係 唔係佢？唔係佢，唔係佢。 哦，唔係嘅。 但係我版本係揾佢做出。 哦，咁、 啊、 樣嘅咧，可唔可以講？ 因為嗰、那個一來嗰個細路啦，如個真身；二來佢係 日本人 嚟嘅，即係同一個日本女人生嘅混血兒啦。咁咁呢度佢係以色列人嚟啊嘛。 邊個同日本妹生啊？ X 教授， 哦、即都是 X 教授生的 ，OK， 系系， 哦，咁即 佢叫佢爸爸噶，但系，但系佢系变翻细路嗰阵时，好似冇呢种感觉噶嘛，佢唔知做咩，变成嗰嚿咁黑影咁嘅，放紧电嘅黑影嗰阵时，先系话怨恨个老豆啫嘛。 哦 ，OK， 哦，即系都有一个另类版本嘅一个 Legion， 就唔系即系呢个。 唔 make sense 係佢，但係九成以上係照佢個照佢個設定去做，或者咁講嚇。 OK， 我有興趣睇翻嗰日本卡通版啦。 係啊，咁啊，嗰、那個都畫得幾靚嘅，即係但係某程度個故事就有啲唔係好知做乜。 即係你意思即係話嗰時又畫過狼人啦，又畫過 Iron Man 啦，嗰個系列啊嘛。 嗱，個狼人比較靚。 Iron Man 啦，啊，仲有 base 啦，即係刀鋒戰士啦，即係僵尸嗰個啦 ，base 即係阿邊個咩 Leslie 幽靈刺客， 幽靈刺客係啊， 係咯 嗰個， 係咩 Leslie 嗰個做嗰個真人版啊， 好咁樣啊，咁有咩要交代咧？咁呢套電視劇係咪話之後啊有機會會掕去真正 X-Men 嘅？嘅呢個嘅， 另外咧就會有一套真正嘅 X-Men 嘅會喺 Fox 播，因為呢套係 Fox 嘅分台 FX 做嘅啫。係 啦， 咁真係 Fox 咧都會引入一套 X-Men 嘅電視劇，咁暫時未定名，咁就而其中一個主角咧就會係啊咩啦，係叫阿 Sam 喎，咁啊但係會係一個印第安人，咁啊依個真係唔知邊個，因為X-Men嘅世界度咧。 印第安人啊，得 Thunderbird 啊，咁佢唔系叫阿 Sam 啦，而叫阿 Sam 系 Cannonball 系白人嚟嘅。 哦，即系你意思佢唔系讲我哋熟悉嗰班 X-Men 嘅，即系自己作一啲或者做啲比较冷门嘅。 会系冷门啲嘅，系真系有呢、這个，但系个 origin 同埋人名可能都唔系好同嘅。 O K， 切，咁如果系我唔识嘅角色就冇乜意思咯。 唔否定佢有可能會用一啲比較熟悉嘅角色嘅，咁但係暫時定出個其中一個主線人物叫阿 Sam 啦，係一個印第安人，咁就唔知啦嚇。咁最出名就係、是、都話最出名就係、是、嗰陣時狼人有份嗰套叫Days of Future Past 嗰套 X-Men 漫嘅真人版嗰度出過嘅嗰個 嚇 ，Thunderbird 啦，阿 Sam。 哦、 但嗰個唔係叫阿 Sam 啊 ，OK， 嚇 ，OK，OK， 哦，咁、 啊、 都出過嘅， 即係印第安，但係都唔一，佢叫咩名唔重要，佢係嗰個角色啫嘛，佢啲人大部分都係記 call 咧，點都無端端記住個名 字。哦，即係可能都有出過場嘅，不過就唔係我哋最熟悉嗰幾個咁解啫。 嚇、啊，應該都會係嘅，咁嗱當然演員應該唔同啦，電視版嘅就咁啊，暫時未知會唔會連入 Vision 呢個世界？ 哦， 編劇成話可能會，不過當然我相信佢係睇 Vision 嘅受歡迎程度啦。如果受歡迎，一定掹埋佢啦。 咁好明顯咧，就睇到而家就任何作品咧都想模仿翻 Marvel 呢個鐵索連舟嘅玩法啦。咁啊，甚至而家就搞到去呢個博士啦。咁佢哋揸住嘅 X-Men 啦，咁啊有。好似神人四合都係佢哋嘅，咁佢哋都覺得就咁拍戲都唔得啦，咁而家可能要染指啊，不如整下啲電視劇啊，咁都睇下咁啊，楞下又點樣咁樣，都開始玩嘢啊，即係呢個係咪計？即係之前好多套啦，咁你嚟緊啊變形金剛又係咁玩啦，係咪？即係諗住咁玩啦，係咪？即係會衍生好多系列啦，咁即係當然變形金剛嗰個全部係似沙窩多啲嘅，即係佢係 spin 出嚟啊嘛，係咯。咁呢個佢就好似係楞落去咁咯，咁呢個就可能似翻 Marvel 啊或者 DC 而家嗰種咁樣嘅做法咧，係啦。咁當然 DC 更加犀利 啦。你有咁大嚿資源喺度，如果唔用埋電視咁，因為 Fox 其實都一向都少啦，佢少拍呢類啦。佢對超級英雄嘅印象係咩？你例如 Batman 佢個頭都係 Fox 咁，但係佢都唔係好超級英雄噶。Powerless 就更加你唔知點形容佢啦 嚇。Powerless 都係博士嘅咩？ 係都係博士。 係啊，你咁奇怪，即係個版權唔喺華納度嘅。 你中意買冇問題㗎。 哦，咁樣嘅 ，OK。 佢哋唔會 exclusive 俾，淨係俾邊個㗎，係、 okay. 嘛？ 哦。 即係例如 Supergirl 咁，而家轉翻去華納啫，咁之前都 CBS 㗎啦。 哦，咁樣狀況原來 OK。 咁啊，Powerless 更加奇怪啦，係咪？ 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啦，咁今個禮拜有冇新進展呢 Powerless 咁啊，都今個禮拜做啫，上個禮拜就做個 detector， 結果一嘢俾阿蝙蝠俠老笠咗啦，係咪？ 係做一把遮啊！今個禮拜 啊，總之今個就係講啲上班族啊、上司同下屬溝通嘅問題，其實都幾貼地講真。 哦、oh, ，OK， 即係例如你太融合又唔得啊，你冇咗威嚴又唔得咁，即係分析點樣去做一個上司啦、啊，就係嗰個女仔 攞嚟即係叫做點綴嘅啫，始終 係嘛？係啦，咁今次係大家要去一個思考型咁嘅嘢啦，成班老細咁、就做咗啲遮嚟冧啲老細嘅，咁、個老細話佢喂。你淨係把遮擋完，但係其他佢試嗰陣時好得意嘅，呢啲成堆公仔一個公仔揸住把遮，咁啊都係掟落嚟咧，其他公仔甩曬台，得揸住個遮冇事咁啊。喂，咁我表哥表弟其他咁點啊？咁咪一人一把咯。 哦， 咁啊，佢上面出到提到嘅嗰個壞人咧 ，Jack O'Lantern 咧就冇漫畫就冇啦，咁但係Quantum Fox 咧。是有呢個人物的漫畫度都。 哦 ,ok。 波火狐喎。 但就唔係好同嘅嗰、個如果漫畫度其實冇呢力量喎。漫畫度佢嘅力量只係勾引男人嘅。 你講嗰個火狐 係呀、 哦，即系唔识飞天，唔系大力嘅。 力大力系好快，快到接近闪电侠嘅速度。 哦， 咁啊，但系最主要嘅力量系勾引男人。 哦，咁样嘅，几好啊呢、這个。 啲敵人埋埋佢度，俾佢啲香氣就，當然啦，現實嗰度佢係講係兩個人嚟嘅，因為兩姊妹嚟嘅，咁啊經營香水公司嘅，就係利用自己嘅力量去製造香水啦。 哇！咁佢個好唔點，大佬要分泌好多出嚟下喎，如果做產品就， 就產品就係 好微嘅，即係如果去到佢嗰個地步就好大鑊噶啦，嗰只係產品。 咁嗱 ，Sunny 都睇過 Legion 啦，咁你覺得點咧？等佢講翻呢個 Legion 咧，即係 Sunny 未講 啦。好啊，我睇完覺得，其實套嘢都點講，我啊覺得有啲悶啦，頭嗰 part， 因為唔知佢女神點 好怪雞嘅。 係啊，咁但係去到後邊即係正式嗰啲即係捉佢嗰扎人出咗嚟之後，咁就好啲咯。 即上翻線啦， 就會。系啦系啦，你会大约我知道我大约系咁啦咁咁啊。 系即系初头睇到莫名其妙嘅，的确会系。 系啊，咁但系同埋佢嗰啲拍摄啊嗰啲嘢，即系除咗佢俾人救出嚟嗰阵时啲，即系嗰、那个超能力咁样，将啲人抌嚟抌去嗰度系假咗啲之外，其他佢嗰啲特技啊嗰啲系做得都。即係差唔多啲 B 級片啊，或者甚至 A 片咁嘅級數咯。 係啊，即係唔係電視㗎啦，已經係啊。 係咯，係咯。 第一集通常都幾用力 嘅， 睇 嘅係嘛？ 係算唔錯嘅，講真，拍攝係算唔錯啊，但係真係睇人咯。嗯。 我覺得有趣啊，相對比較比起睇呢個 Westworld 啊。我同阿馬仔話 Westworld 其實屬於拋書包啊嘛，拋集咗好多嗰啲懶有嘢嗰啲人咯。 嗯， 呢個等阿馬仔解釋下。 我唔係佢拋書包嗰啲，其實有答案啊，不過即係佢喺度講咁樣冇答，即係佢嗰啲你話講係其實係冇得解釋噶嘛，即係點講都得啊嘛。 即係點講都得，即 係有個理論出咗嚟咁樣好大噶嘛，咁但係其實唔使解釋噶，冇解都未解到啲嘢。 即係同乘勝追擊係一樣嘅，你中意話佢係騙局又得，你中意話係乜都得嘅 ，OK？ 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冇乜邏輯可言嘅，你話乜都得，咁你只係不斷拋書包同埋講完等於冇講嘅啫。咁我哋又唔 buy 呢一隻嘅 ，OK？ 即係你懶就故弄玄虛啊，只不過。 嗯。 咁你反而咧，你個故仔要真係有個故仔。即係只不過你係將佢剁碎曬，要我哋砌翻啫嘛，或者你要諗啫嘛。我哋反而覺得呢只我哋會中意啲咯，係咪咁啊？ 係啊，有趣啲可以砌翻出嚟咯。係 啊，即係反而會諗下嘢可以嚇。即係而嗰個係有答案噶嘛，即係你砌嗰樣嘢係有答案先嘅。你砌個 puzzle 點砌都得嘅，咁有咩意思啊？ 嗯。 即係你都係一幅圖畫，有 make sense 嘅嘢啊嘛。咁你唔係話點砌都得，點砌都得，我亂砌都得㗎啦，係嘛？咁啊！而家啲人係做唔砌都得嗰啲嘢嘅，係啊，唔想 就係、是、講咗個理論咁出咗嚟嘅，個鬥高啊！ 係快快一樣樣嘅個 pattern 係點砌都得嘅，咁樣咁佢又覺得高啊，反而係咯，咁高啲咯。哦，咁、你咪真係試下砌啊！即係對一有圖畫嗰啲 puzzle 難啲啊，定係即係成塊得白色嗰啲二砌，即係邊個難砌啲？咁啊，你自己諗真啲。咁啊，我啊覺得即係觀影嘅有趣就係我覺得即係呢隻有得諗，係真係有得諗嘅 ，OK， 即係唔係好似金田一嗰啲咧，即係佢嗰啲線索其實係冇講俾你聽噶嘛。 嗯， 係咯，即係如果以前做得好嘅推理咧，其實佢係講曬俾你聽噶嘛，你即係你能唔能夠將你組織成個答案啊嘛？咁啊，即係我哋中意嗰啲咯，係咯。咁你其實你睇戲當然佢呢個又唔係解謎，不過你即係佢又搞到亂曬，咁你咪要將佢砌翻。咁你砌得到，哦，咁我咪叫砌完個 puzzle 咁咯，即係少少好似玩緊一樣咁嘅嘢咯，係啊。咁就唔係一個故弄玄虛講一堆懶好事好心咁嘅嘢，其實冇答案嗰啲嘢 ，OK？ 唔係即係嗰啲答案你話乜都得嘅。咁用咩心咩心係咁意思咩？即係心係嗰題數計唔到嘅心，嗰題數都有正確答案先得㗎，係嘛？ 唔就講咗出嚟就得噶。 唔係嗰題數，你話咩答案都係答案咁，咁嗰題數係心咩？你大諗真啲，即係你用邏輯去諗真啲，係咁咯，係咪咁啊？ 嚇， 類似啦， 佢就係中意 fit 落自己條自己啲 formula 嗰度啊，即係自己 XY 就係佢自己 object 嗰啲嘢。 唔係，有啲 formula 咁你濕咗一個嘢落去，咁你另外一個數都會必然係另一個答案係一定噶嘛。你濕乜落去都得嘅，個答案係乜都得嘅，冇所謂正確答案唔正確答案嘅，咁樣 OK？ 但佢哋覺得咁先高喎。算吧啦，讀下書先啦。OK， 咁就咁啦。咁我哋翻嚟覺得呢套咧就唔係即係點講，即係佢特別咯。咁你整得順就好咯，頂唔順你會頂唔順㗎，係咯。即係同頭先你睇咩第一夫人一樣啫嘛，係咪？ 嗯。 即係講真，第一夫人你知嘅都關於第一夫人嘅嘢啊。嗱，如果你拍到香港版就唔同啦。你講啊，第一夫人咧就去即係去機場啦，係咪？大樓機場啦。嗯，又俾個女冚兩巴啦，係咪？ 係， 咁你咪好有 feel， 好有，即係你好清楚嗰啲嘢嘛，因為你明唔明 啊？係， 咁你咪唔悶咯，係咪？ 嗯， 咁唔係啊嘛，你唔好清楚阿金麗迪夫人啲嘢啊嘛，咁咪會悶啲咯，係咪？咁咯，就係咁嘅分別啫嘛。 嗯 ，OK， 好，咁點啊？那個 Legion 有冇嘢再講落去嘅？係咪我咪會諗咧？ 都冇乜啦。 即係話而家全世界啊都會興拍呢啲咁嘅系列嘢啦，包括就係頭先講 Legion 啦，就諗翻我之前講過嗰套撕裂啊 Split 啊，咁其實有少少我哋估就話 M.I. 三文倫啊，係咪企圖啊想自己都創造翻一啲系列出嚟啦？即係佢點解會做下嗰度撕裂咧？最尾會諗翻去啊 Bruce Willis 啊，即係呢個 Unbreakable 嗰度嘅咧？咁即係可能佢都係想製造多幾個呢啲咁嘅超能力者，咁係咪會又整一個 M 雷三萬人嘅復仇者呢？咁樣咁我唔知啦。咪即係真係咁估啊，因為佢又同一個世界觀啊，佢最尾話俾你聽。 係， 佢又解釋話點解嗰人有啲咁嘅超能力，可能係佢個心理而影響到佢個即係個身體出現變化，咁佢又咁解過。咁似乎佢都想咁玩啦。咁嚟緊嗰套媽咪呀，咁我哋都講過其實更加啦，咁呢度都等下韓永講下，其實呢個係有個歷史喎，呢個 Universal Monster 呢樣嘢。 係啦，咁 Universal Monster 呢其實就係三幾年嘅產品嚟啦，已經係。係，因為當然呢其實佢哋都有不斷 crossover 唔同嘅，即係當年佢做咗一套之後呢都有不斷 crossover 其他嘅作品嘅，咁例如狼人會同吸血殭屍鬥啊，又或者科學怪人啊，又會幫拖。通常呢佢嗰陣時嘅系列呢，吸血殭屍都被定義為一個點講呢怪人啦，咁啊都係其他啲怪獸要去制止佢嘅， 唔係嗰時咧，嗰個咁嘅所謂 crossover 就有啲似啲怪獸片嘅，即係你哥斯拉會打 King Kong 咁嗰啲咁嘅感覺嘅啫。不過佢就係、是，即係佢就係、 是、 咁大啦，佢就係、是、即係等身啦咁樣啦，咁即係佢就唔同而家嗰個玩法，想玩到好似復仇者咁嘅。而家佢又好似咧，想整到阿吸血殭屍咧，即係係啦，吸血鬼 Dracula， 佢其實都唔係壞人嚟噶嘛。如果你睇我上一次嗰個吸血鬼啦，咩銀套啊，叫做嗰套叫做。Dracula 咩銀套嘅都成個名，咁啊講到佢去到二代又見翻有個同阿 Mila 一樣樣嘅女仔咁佢都講過佢唔係想害人，佢唔係咩㗎，佢係一個英雄嚟㗎嘛其實。咁而家嚟緊呢個 Tom Cruise 即係叫主演嗰套啦，刀片女做嘅女木乃伊嗰個，咁其實可能佢呢個都唔係壞人嚟㗎。咁佢整下整下儲多幾個之後，佢可能就會想炒埋一個系列嘅，又或者分分鐘咧呢、這個 Mummy 入面咧都會出現 Dracula 都唔定㗎。都會有呢個人物出現，因為佢現代啦嘛，已經講到唔出奇嘅。咁啊，似乎佢哋係而家係你話似呢個 Universal Monster 呢個嘢係，但係佢一個玩法就 似呢個 LXD 咯嚇。 Extraordinary Gentleman 啊，其實即係嗰套啊，阿新康納嚟做嗰個獵人王啊嘛，佢裏邊叫做 係啦，咁啊。亦都係新康納利話自己最憎嘅、最憎嘅電影之一啦。 咁獵人王就冇咩特別能力啊，喺裏邊。咁但係佢其他就有咩咧？有呢個吸血殭屍入邊嘅 Mila 啦，即係佢又變咗女殭屍啦。咁有一個喺幅畫度得到永遠嘅青春嗰、那個叫咩？我唔記得咗個名。咁亦都有怪醫啊，怪醫佢呢個版本就 嗰個係源自一個小説嘅，都係一個小英國嘅恐怖小説啦。 怪醫大家知啦，即係呢個即係咩咧？即係食咗 變形俠醫， 即 即係食咗啲藥之後，佢會變咗另一個身份。咁佢呢個表達直情變成合醫啦，即係會變咗好醜樣擺喺變合醫。係 咯。 咁佢有好幾個唔同嘅，有呢個隱形人啦，咁好多。咁佢就叫做 或者講講嚟緊佢點啦？而家啱啊，今年啦， 假講埋呢個先。 好 ，OK， 好。 咁呢個就係一個冇問題嚟噶。咁其實咧，佢就好似比較即係叫早咧，諗到會將呢啲人玩到變超級英雄嘅一個即係個咁嘅概念啦。咁當然你可能有個更早嘅叫怪物小王子嘅，你可能你會話 冇錯啦， 我覺得個係搞笑嘅啫。OK， 咁好啦，咁而家咧就係咪啊？即係而家佢哋個新嘅電影計劃係點咧？嗱，咁啊，何炳哥又嚟緊啦，嗱，一蚊二嚟緊啦，咁嗱， 諗住啦，咁啊，出年4月13日咧就係、是、有會有另外一套啦，但係未知會係狼人定咩，未公布消息嘅。 唔係你唔好理佢嗰套邊個先，你嚟緊有啲乜嘢怪物，你講嘅先。 嗱嚟緊會有呢就係、是、隱形人啦， 隱形人 咁就狼人啦，又係從全新 approach 狼人啦，仲有新版嘅 Van Helsing 啦。 狼人大家唔好搞錯，唔係 X-Men 嗰個啊，係而家就係講狼人諗咗嗰個，即係真係變狼嗰啲狼人 ，OK？ 係啊，嗱黑狐妖啦， 嗱黑狐妖大家又唔知咩嚟喎？ Creature from Bat Lantern 啦，就係一個水底嘅怪物啦， 其實一個係啦，真係好醜樣嘅嗰隻嘢。咁嗰時啲人話黑狐妖係話啲人個架底嗰啲臭狐好勁，同埋有執毛啊，黑狐妖。咁其實佢就 點嘅樣咧？其實亦都係記唔記得咩啊？嗰、那個 Hellboy 嗰套真人版咯， 即係 嗰個成喺水缸度嗰個咪咯。 即係總之係半魚人啦，總之係半魚人啦。 系啦， 咁佢唔係好似嗰個咁嘅，佢其實側邊有兩塊嘢咁嘅，咁總之你查一下黑狐妖你會揾到嘅，咁嗰隻嘢其實有出好多手版嘅，其實喺日本咧好出名嗰隻，因為日本咧有好多嗰啲特攝片嗰啲怪咧都好參考呢隻嘢嘅， 嗯， 係會唔會嗰隻咁嘅所謂嘅Pikmon 會唔會都有少少，即係嗰隻好醜樣嗰隻，手好似揈下揈下嗰隻，紅色嗰隻。合咗神嗰隻咧，你咁啦，仔仔怪嚟嘅，定叫做 好有小黑狐妖嘅影子啦。 冇錯啦，又係個孖潤腸咁嘅嘴啊，跟住有佢隻眼又好大喎，會做入燈喎，係啊，因為我唔知點解會做燈啊。咁當年啲特攝鬼佬特攝嘢嚟噶嘛，咁唔係嗰隻，佢黑狐妖係人咁大嘅啫，唔係巨獸嚟嘅。OK， 咁又係好中意攬女嘅。OK， 就係佢啲怪物咧，個都對女好有愛心嘅。OK。 系 啦，咁黑狐妖啊，好出名，好出名嘅。咁但系香港啲人就即系除咗知道同臭狐有关系呢样嘢，佢唔知嗰只嘢本来点样，好多人都。OK， 咁啊，大家可以查翻黑狐妖将会有新版。OK， 好，仲有咧？ 仲有另外计划紧嘅，仲有就系、是、Brides of Frankenstein 啦，科学怪人之新娘啦。 科学怪人系嗱 ，Van Helsing 就唔系怪物嚟嘅 ，Van Helsing 系一个打级嘅僵尸。嗰、那個嘛，本來其實應該本來就淨係打下吸血殭屍多嘅啫，咁就係 咁啊，教授嚟嘅，阿伯嚟嘅，咁啊，當然改版之後，上一次就變咗狼人做啦，變咗一個好型嘅， 即係嗱，其實好多人做過嘅，最初都好早係咪？ 彼得古城啦、 啊，彼得古城啊， 最初應該彼得古 城、啊。沙窩入邊咧，而家獅子人重演嗰彼得古城以前嘅，同阿基斯杜法里啊嘛，基斯杜法里就做即係 Count Dooku 啦，基斯杜法里啦，咁佢又做吸血僵尸，俾咗古城就做呢、這個Van Helsing。咁但係大家可能呢啲都唔好睇過，唔緊要。大家有冇睇過啊？即係叫驚情400年版本咧，即係 Gary Oldman 嗰個版本嘅 Dracula 咧。咁裏邊係邊個做 Van Helsing 咧？就係、是、呢個食人醫生啊，就係 Anthony Hopkins 做嘅。咁啊好係啦。咁佢就冇咩法力嘅，佢真係一個學者嚟嘅啫。嗰個版本就是咁啊，諗即係佢知道點樣可以對付咯，吸血僵尸就咁嘅啫。咁啊，當然後屘就改啊，改版啊，改到變咗又好打又成啦。咁啊，變咗係由阿 Hugh Jackman 做嘅 Van Helsing 啦。咁嗰度啊，成打埋外太空怪物嘅啦，真係好 激。咁啊，電視版係仲奇怪啦。 係電視版哦，點樣變咗女人啊？你講 係變咗女人啦，係佢個女佢嘅佢曾曾曾無數曾咁孫女啦嚇。 係即係嗰個叫。就是、上年定咩嗰套啊？嗰套電視版係 係 啦，唔係佢嗰套犀利啊！佢啲血咧，直情令啲殭屍可以還原翻做人啊！ 佢仲 緊嘅。我完全唔知係咩嚟嘅嗰個。 急嘅大佬。但都冇理佢散洗咗佢 ,ok, 即係其實本來是一個學者嚟嘅啫未有成功佢就研究嗰啲方法即係佢絕對唔係道士唔係法師嚟嘅。咁但係而家嚟嘅個版本到底係咩呢唔知嘅 ,ok, 咁但係竟然都會再拍啦咁樣咁其實輾轉有拍嘅呢啲都 ,ok, 咁但係呢個新嘅版本呢就將會連成一個系列又係鐵索連舟就咁啦。 係啦咁啊比佢哋之前嘅舊版本佢就完全唔同啦因為之前舊版本其實只可以算係客串嘅而家就基本上係真係再獨立一套片然後砌埋一大堆戰隊咁樣嘅問題啦。 冇錯啦冇錯啦。我建議佢呢買埋怪物小王子個版權會更加 make sense 咗成件 事。咁都可以嘅係。 咁而搵到個做好呢就因為王遠之又唔使化妝啊因為 佢。對耳都要加少少嘅。 冇佢對耳 exactly 就係咁嘅樣㗎。OK? 係慳咗好多特技費呀因為。係 啊。 做返嗰件怪物小王子衫佢直接就做得。OK? 黐返兩條竹鎖我頭頂得㗎。 佢平時戴兩帽睇唔到㗎嘛。咁咪就咁做咪得。冇錯。好考慮呀Universal 啊。OK? 喂好啦咁講完曬呢堆咩 講完啦吓呢边。 咁韩永有冇嘢讲嘅有冇嘢同我哋一齐讲嘅定係我哋自己继续讲 冇乜特别啦吓。 咁韩永有冇睇咩有冇睇下陈展鹏呀讲埋呢度啊不如。有冇睇下阿乘胜追击呀 獨立啦冇全套睇啦吓。 我冇睇嘅。咁、okay、知唔知结果系点呀如果你有冇睇过佢啲介绍 结果冇睇介绍。 冇睇啊。因为今晚就大结局㗎啦咁佢哋话咩即係而家就咁睇都只係佢会即係继续同阿哥啊边个陈山聪斗落去。 陈山聪斗啦应该原 本。咁而家多人呢又似乎真係返唔到转头喎唔似係即係唔似係我估佢哋一个局啊。因为我之前估啦佢咪陈展鹏啦陈山其实都系做戏嘅。即係夹 埋。你又夹埋。 係啦。但你睇佢而家呢今集都怼低埋啊边个啊。 潘志文又怼低咗有咩其他人又俾佢咩係咁应该应该都冇得返转 当志文係咪呀 咪如果你讲佢师傅呢个就易解释嘅因为可能佢係夹埋做戏嘅啫咁佢都係咁但你再死咗其他人就唔似啦咁但 anyway 啦咁佢有机会真係好 strict 咁就斗到尾就算数啦 ,ok? 咁但我覺得咁就嘥咗囉個故仔因為其實佢開頭鋪咗咁多嘢呢其實我覺得佢應該講嘅最尾出少就都係一個局咁就會好啲會好啲如果唔係即係 老千嘛講其實 係囉其實講老千嘛咁冇理由你最尾不原來真係咁鬥到尾就真係鬥到尾咁就冇咗嗰個即係唔似係呢個故仔本身個格局啦同埋你浪費咗開頭呢個鋪排呢係咪咁同埋呢個咩個女叫咩名字咁傅家莉咁 唔係傅家莉 嘥氣啦嗰個係傅家莉同嗰個陳山聰溝咗咁耐點樣去溝佢咁原來最尾係咁就冇咗㗎啦咩咁如果佢最尾原來佢係扮壞人嘅其實佢係好人嚟㗎咁你都仲有個結尾㗎嘛如果呢度你就咁就講佢搭上咗邊個林峰個妹個細佬咁無厘頭啲囉我覺得咁我睇下啦睇下到底今晚開股啦咁到底佢係好犀利啊俾佢扭橋扭到你估唔到啊定係即係到底我講其實佢只係一個局係一個局嚟嘅即係其實佢哋係夾埋做即係扮變壞咁抑或呢即係真係好似佢而家咁係真係衰曬呢咁樣咁睇啦係啦 ,ok? 好冇啦咪講少少啫呢個只不過係。 係。 好咁有冇何永冇嘢有冇其他 嘢冇乜嘢啦。 好特別。咁我哋繼續講下 CV 啊嗰啲嘢啦好冇咁。 好啊 ,ok, 冇問題。 係啦係啦。好唔該晒何永。 好拜拜。 唔該晒。喂又講漏咗何永唔好走住係啦喺返度啊。 ok。 唔記得講呢個戰隊啊係啊係啊一陣再拜拜多次。講返戰隊先係啦。咁宇宙戰隊九年者啦而家就咁叫做係啦佢而家咁譯咗啦係啦。咁做咗第一集啦我終於 ,ok, 咁我睇過啦咁學院睇過係咪 睇過。但好似話應該唔止九喎個仲會有其他變身㗎喎。 九 啲人話 睇玩具應該仲有幾隻唔同色㗎喎。 九係基本嘅 ,ok, 咁跟住後尾會再加人嘅。 唔有子龍 喎、啊、你望到十三宮㗎嘛，咁起碼十三隻啦。88九座。 可能都唔知㗎，即係唔知佢 total 有幾多。總之呢，而家呢第一集呢就叫做集結咗五個㗎啦，成功。咁開頭先有咗三個啦，咁跟住就講下個紅色主角點樣嚟啦。咁個紅色主角又同咗隻藍色嗰隻，其實應該係狼嚟㗎，不過我覺得似狗多啲。咁嗰隻又打咗一輪，又惺惺相惜，又加埋，咁結果就五人齊人㗎，第一集仲出埋機械㗎啦。咁啊，不過而家啲戰隊通常都係咁㗎啦，又唔好似以前咁樣逐個儲㗎啦，即係都唔興㗎啦，因為好多產品等住出啊，結果問題係咁啊，快推出係啦。咁今次呢套嘢咧就突破咗好多嘢嘅。咁首先就即係以往就算講咩宇宙警察乜嘢都好，點講邊度都，佢都係講係嚟咗地球嘅，點都會。咁今次咧竟然係真係講喺太空冒險喎，佢唔係講地球喎，即係好似即係佢真係 Star Wars Star Trek 咁啊，係講宇宙嘅。咁佢去咗啲星球，雖然啲星球你影咁啊，跟地球樣㗎啦，咁喺地球拍㗎嘛，始終。咁但係都係話係第二啲星球嚟嘅，暫時係啦。咁我相信個男主角應該係地球嚟嘅，因為佢就因為我哋睇日文啦，佢唔知佢講乜啦。咁最好笑咧，只狗唔係叫 Lucky， 係個男主角個男仔叫 Lucky。 嚇、啊！ 係啦，咁只狗是狗可能叫旺財啊，可能我懷疑。唔知啊，唔知做咩啦 ，OK。咁而家第一集咧就見到有一個已經唔係人類嚟嘅，就係嗰只黑牛啊。 黑 牛係唔係機械人定外星人嚟㗎啦？總之係一隻嘢嚟嘅。咁啊，嗰只就唔係人類。咁啊，其他幾個暫時都係人類。咁佢揸船咧，佢係隻船嘅，即係隻太空船。咁樣太空船揸船咧， 怪到無倫啦。 有女機械人嘅，咁啊三個 number 嘅，咁啊唔係689啦，當然嚇。咁啊第二啲數字啦嚇。咁啊嗰、那個第時都係粉紅色嗰個嚟嘅，咁但係而家佢都係冇嗰粒珠嘅。咁佢就話咧，個傳說宇宙有佢就話有九粒珠啦。咁佢影咁啊九粒咁啊，就係好明顯唔止嘅。咁就佢哋而家就得三個成員咁嘅啫。咁但係咧變身器有好多嘅，即係因為咁講，嗰粒珠係粒珠，但係佢嗰個將粒珠吉落去嗰隻好似錶咁嗰隻嘢咧，就好多嘅，即係產品嚟嘅啫，即係一個科學產品嚟嘅。咁佢哋有好多嘅，咁即係配備定㗎啦，已經係好多咗出嚟嘅。咁嗰個唔知去嗰度借廁所啊，定去做乜嘅男主角咧？咁佢初係著住件太空裝，咁佢就揸住架太空電單車咁嘅啫。咁走喺嗰度吹完水之後咧，就攤鬼咗佢一個嗰啲錶啊，即係嗰啲變身錶。咁佢冇粒珠㗎嘛，咁佢都唔知攤嚟做乜。咁佢哋真係咩啊？咁嗰個嘢啊，揸架車啊，走咗去嗰個九個星球度啦。嗰星球有正就俾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宇宙咩話嗰啲乜鬼話？咩幕府啊，宇宙幕府系咪？ 宇宙幕府啊， 喺度侵略紧嘅，咁啊成个军团咁嘅懒系啊，咁佢又唔系话好怪人嗰种，即系佢有班好大班即系流罗嗰班样啦，咁跟住就有啲大兵嘅，咁就大兵嗰啲都系同一个样，咁但系就嗰啲就人数少啲，咁啊嗰个上边有一个比较系阿头啲啦，就阿头上面又有嘅，即系佢好多好似比以往系多好多层级嘅，你睇落。就唔同以前咁樣嘅一個大佬幾個幹部嗰種咁嘅架構嘅，唔一樣嘅。咁所以今次就嚟到有少少突破啦。咁我其實見佢主角呢就中途就打到爭啲死啦，俾人哋成即係佢掹住人哋嗰啲敵人嗰啲，即係嗰啲叫唔知飛乜啦，即係總之嗰啲你都知嗰啲流羅都係隻艇㗎嘛。佢掹人哋嗰隻咁嘅嘢就俾人哋帶咗上太空度拎咗出去。咁死梗啦，佢又冇戴頭盔喎，咁見佢喺個結冰咁就係個狀態，所以就突然間就出現奇蹟啦，好似鹹蛋超人咁啊！咁突然間個粒珠就出現喺面前，咁啊一手揸住啊，哇！咁就犀利啦！突然有啲獅子座流星雨出現喎，唔知咩會 係， 即係佢召喚定唔知咩事啦？咁佢竟然咧係就咁個人喎，唔係變咗身喎，企喺其中一嚿隕石上面衝落去嗰個星球，即係佢有進入大氣層嘅能力，即係高達啦，勁過。个人啊，我讲 系未变身之前，仲要系 系啦，你变咗身，我唔理你，我点知你件衫有咩功能啫？系咪先？未变身可以冲入大气层，你唔系啊，大佬。咁当然嗰啲流星雨就已经搞掂晒嗰班即系嗰班兵啦，即系好大班嘅军队咁嘅。咁因为佢当然就变身啦，咁变身咁啊变咗红色嗰、那个，咁佢哋好惊奇啊！点解佢原来会变到嘅咁样？咁但系你见佢就系嗰粒珠系突然间佢就光咁突然间出现嘅。咁其實嗰度你大概都知啦，同埋嗰隻狗咧，原來佢係成日陀咗條頸鏈咁嘅，但係佢就冇，因為佢冇嗰個變身嗰個裝置啊，佢得粒珠啫嘛。咁佢就攤咗佢哋一個，就佢又變埋做藍色，咁啊五人咪齊人啦。咁我就覺得其實佢嗰下咧，嗰粒珠啊， 其實是李健達壯士嚟嘅，你其實你睇得出嘅。 喂，類似啊，係啊。 因為其實佢又玩幕府又成，你就知嘅。咁其實佢咧，但係佢包裝好犀嘅，佢包裝好星戰喎。雖然佢當然佢整得好 cheap 啦，係咪先？即係啲人佢查男塊面啦，咁又話外星人啦，咁即係佢個 budget 嘅問題啫。但係佢行個路線啊，好 Star Wars Star Trek 嘅嘛。咁佢就用一個好西嘅完全西化咁嘅方式去包裝嘅呢個日本故事，我就覺得佢咁。如果呢個係一個真係一個李健八壯士嘅故事咧，就係話佢哋一定係最後嗰個成員儲唔到嘅。咁結果就係敵人嗰個幹部嘛。 嗯。 即係呢個就其實喺第二啲古仔都成日有發生嘅。咁而嗰時池上遼一畫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一個好早期嘅作品叫《星雲二》，佢就係玩呢個故仔。咁最尾咪就係真係同嗰個敵人幹部咪變咗隊友，即係佢一路同佢鬥，即係好似黑武士咁嘅角色。原來後尾就係佢哋最後嘅成員咯。咁嗰只 exactly 係一個太空版嘅李健達壯士嚟嘅。咁但呢度佢就我諗佢唔會攞曬啦，因為最少連都公主都冇啦，冇公主嗰個角色嘅，基本上咁可能佢真係有個元素啦，其實咁我睇就真係似李健達壯士嘅呢一 part。好啦，咁跟住佢咪見到佢又叫啲飛機出嚟喎，咁佢又叫喎，原來飛機我又叫，咁點解佢嗰架鬼乸咁大架喎，係隻獅子嚟喎，係啊， 人哋嗰啲全部一個波咁，即係啱載得到個人咁大嘅啫， 飛機仔嚟嘅，咁佢其實都係用嗰粒珠變大咁變嘅啫 ，OK， 咁就叫多嚿機器出嚟，唔知嚿機器邊度飛嚟嘅，一合埋咁啊變咗架飛機，飛機嚟嘅啫，暫時係嚇，咁佢結果就又打得下仲唔止，佢又嗌合體喎。咁咦，佢得三架機都可以合體嘅咩？咁結果就原來冚咗兩隻手出嚟咧，冇下半截嘅，即係冇咗個小腿咁講，因為佢個紅色係有成個 body 嘅，即係好似阿馬仔話佢係咩話？係呢、這個 白獸王啊？ 唔係，都係佢係 combine war 嘛，係嘛？ 哦，如果你話啲手腳調轉，咪 combine war 咁咯？ 咁 combine war 都連埋大髀嘅嘛，咁佢就即係成個主體連埋大髀咯。咁其實啲手腳同嗰個小腿咧，佢就可以撈亂變嘅。 是 即係佢任何一部機都係手係腳㗎喎，佢原來唔係話配、啊、即係配硬嘅，係唔係嘅，因為你睇到換嗱通過電視未做到啊，但係你睇到換具佢有亂咁調換嘅，即係除咗嗰個紅色必定要係 body 之外，其他機亂砌，咁佢又要多過五架㗎嘛，好明顯佢而家都係九架啦，如果即係叫佢暫時齊人都係九架啦，佢可以隨便調換嘅，所以佢有好多唔同嘅性能同功能嘅。咁好啦，咁嗰個對面就點會你變咗機械？我怎揾啲嘢同佢打？佢又派出一個將一個將咁啦。咁但係其實都係見到係頭先嗰啲小帶兵嗰啲咧。咁但係佢都未係怪人嘅，即係你好似覺得佢都係有好多個咁嘅樣嘅嘢。咁但係呢個係巨大咗嘅，唔知點解佢就唔係打爆巨大嘅，佢派出嚟已經巨大，就同個機人打。呢個機人冇腳嘅，點算咧？咁打到落一個冰雪星球咧。咁後屘佢另外嗰兩個藍色同黑球咧。佢都揸埋個機槌，就同佢再合埋隻腳咧，咁就變成人形啦，變成完全人形啦，咁啊打。咁啊，佢最得意咧就每一隻手、每一隻腳出招係佢自己揸緊嗰部機嗰個人出嘅，即係咧 佢呢個冇合體大倉一齊入嗰啲人。 係啦，佢 分開坐 之後咧，繼續喺嗰啲波裏面坐嘅，即係各自，即係好似睇超力電磁俠咁，佢唔會坐埋一齊噶嘛，佢繼續喺原本駕駛倉咁咯。其實啲大機械人故事都好多都係嘅，即係我講超級機械人故事好多都係繼續保持翻原本駕駛艙居多嘅。咁、 嗯、 你係唔知乜戰隊就好興無端端坐埋一齊有個大廳咁樣。 係啊，停間有好多戰入去喎、啊。 但今次咧，佢就保留翻咧，大家繼續坐喺個駕駛艙。咁所以咧，佢即左手出招，佢就左手嗰個人即係去出嘅喎。右手出招就右手，跟住左腳出招就左腳，咁右腳出右腳咁。咁最尾就個主體就再出劍，咁咪一劍斬開個星球咁就係嘅，斬埋個星球。 係。 咁啊，總之就叫做第一集咧就 show off 曬呢對嘢有幾勁。咁就好，即係好濃縮嘅，的確係成件事發生咗好多嘢嘅。咁啊，得唔得？使唔使補充啊？韓榮有冇補充？ 冇啊，佢 咁佢就最尾咧完場咧，咁佢哋喺度嘻嘻哈哈啦，咁啊亦都俾嗰啲嗰件戰隊衫佢哋著啦，即係嗰件嗰隻顏色第一樣款嗰件褸啊。咁只狗又著咗佢嗰件啦，就變翻人啲啦。佢本來著件闊袍大就好怪嘅。咁跟住阿主角做一件紅色褸咁啦，咁對於佢哋叫做正式叫做五個人齊人，咁啊，但係咧最尾影一影大個星球有個飯堂喎，咁佢就見到有兩個另外兩個咧就將會係下一集應該會 join 嘅另外兩個隊員啦，咁就係咁啦。 係啦，金銀兩個啦。 金銀啊，金銀嗰兩個係機械人嚟喎，嗰部機，即係嗰部機唔係飛機嚟嘅，係機械人嚟嘅。係好啦，咁啦，咁啊未知點啦，咁我相信下集已經又整多兩名㗎啦，係啦。 係。 係，不過就。今次設計上咧，睇翻啲消息咧，就係話美國嘅參與係大咗嘅，啲衫係 係基本上係跟翻美國嗰邊嘅要求設計嘅。 哦，即係今次係， 所以你見係幾唔同嘅、哦、今次啲設計。 係啊，係啊，係啊，幾唔同嘅。 啊，隻隻都唔同樣啊！呢、這個其中之一樣怪啦、啊，同埋其實蒙面超人啲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戰隊三以往就係比較係。唔同色就算啦，咁呢度就連個質地啊都唔同嘅，好似嗰只狗啊、狼啦、啊、或者佢有毛喎、啊，即係當然佢啲毛係硬咁整落去，即係個即係好似頭雕咁整到好似毛咁，但係好明顯都唔係啦，第二個超人個質地又唔係咁噶嘛，咁跟住嗰只牛啊，直情係一個大甲嚟嘅，成件係甲嚟嘅，即係係巨型嘅，大隻佬咁嘅，即係仲要係甲喎、啊，唔係扯布喎、啊，全甲喎、啊。咁嗰啲人形啲嗰啲呢就起碼有個胸甲啦，咁但係個頭盔上面就唔係好似以前咁都係同一個款咁滯，佢又唔同嘅，個個都唔同嘅，咁起碼嗰個眼罩嘅位置呢甚至會凸起嘅，而家係即係嗰個有個黃色嗰個呢成個尖鼻嘅， 嗯， 係啦，你睇到嘅，咁個女就成有兩隻雞咁嘅，即係佢話佢係咩嘛，話咩變色龍啊，咁嗰隻以為眼嚟嘅，其實都係咁，唔係雞嚟嘅， 係啊，變色龍對眼嚟啦， 一個造型，唔係個人，咁但係你睇就變咗春柳囉，佢就似係囉。 咁啲人間睇點呢咁似。 啲人間睇呀、,OK 嘅又唔係好樣衰嘅係囉。係囉。未至於好樣衰嘅係囉。咁佢都未齊人係囉。咁、但係就好傻囉啲人我感覺有啲科石咁嘅囉個男主角。 是都是呢类 嘅。哦，系啊，佢啲姿势都似啊，无端端跳起啊，嗰啲。 咁啊，系啊，大字型咁样嘅，系啊，会噶，系啊，嗌晒啊，咁跟住又好中意同人做朋友啊，咁都系呢啲咯，系、啊。 嗯， 系咯、啊，咁叫 Lucky 啊，最特别个名字，大家记住啊。 我哋叫 Lucky 啦。 Lucky 嘅旺财啊。 高层狗嘛。 系。咁啊，好，咁啊，其实 OK 嘅，咁即系起码有啲新啲嘅元素啦，今次系啦，咁啊唔会不断 repeat 咁个感觉咯，系、啊。 啲衫特別啲啊，真係 特別啲，每一件有唔同，係啊， 係啊，所有都唔同 pattern 同埋造型都其實有少少分別嘅 嚇，係啦係啦咁樣咯。咁啊啲機械人就暫時都係換手換腳啦，就未有啲好新穎嘅嘢住啦，但係相信之後會有啲奇怪嘅機嘅應該， 嗯， 即係唔會就咁樣係啦，就算嘅係啦。咁但係馬仔覺得嗰個機械人好怪啊嘛，好矮啊嘛。 我唔係好似，因為佢啲機都直接懟落去咁咧，咪又係好似我見佢，因為我睇到有隻唔知八隻一齊合埋一齊，我成日覺得好肥咁，好似成架車咁合完之後。 哦，即係佢有八隻合埋一齊，咁犀利？ 係啊，我見到有隻八隻合埋一齊喎，啲、哦、玩具咯，即係啲頭啊、訂單啊， 即係全部合埋曬。O K。 唔知啊，仲要佢唔知咁黐個背脊定咩咁上高咁，仲要成嚿咁啊，變咗好似 嚇， 係啊。唔知啊，咁佢嗰啲大體喺度越合越多嘅一排嗰陣時。 咁啊係啊，係啊，砌積木咁嘅，跟住就係咯。 係咯、啊，越合越多咁樣啊。 咁我相信產品今次呢個都唔少嘅，如果係咁。 咁人都咁多，咁產品實多啊。 係啦係啦，即係都追上。 咁你每人一架機加埋唔同，佢仲要唔同砌法去合體嘅，咁你唔一定唔少啦。 係咯係咯。嗯，好，好，咁仲有冇？ 同埋唔會話你話美國有份參與嘅，咁會唔會係連玩具嘅？佢都諗埋呢樣嘢，因為有啲造型嘅幾鬼老嘅，後面無端多兩劈咁嘅披風啊，咁嗰啲其實都 唔知啊。因為而家美國就好怪嘅，佢好中意自己加造型嘅，即係例如你嗰啲嗰個寫個字落去變身嗰個叫咩話？ 視戰隊嗰陣時 啊，視戰隊咁。咁佢有個變身咧，成個機械人咁喎，變到咁肉酸嘅，點解都 係啊？佢自己加咗一啲強化服佢啊，佢咪好中意啊？ 係咯，咁我又唔知啊。其實佢哋好似想唔係咁同嘅，想同你日本嗰度而家少少。 唔係佢一攞牌玩咗嗰個， 係咯係咯係咯。如果佢有份衫，咪就係因為佢有份衫嘅，先搞到今次啲衫嘅真係有啲怪。 咪但係啲衫我又唔覺得似美國嗰啲戰隊咧，係唔係㗎？呢個消息有冇可信性㗎？ 有嘅，公布咗訂單嗰邊。 哦，咁樣嘅 ，OK。 我反而覺得佢個機械人啲顏色有時好似鬼佬嗰邊啊，佢啲色好怪咁，似好多灰色嘅好似係嘛？ 係嘛？ 係係。其實唔係好以前啲大黃大綠嘅。 系咯，唔系大黄，但好多灰色嘅。 佢系嗰粒波系有色啫嘛，主要系。 系咯，佢好似啲鬼佬啲，即系佢而家个即系而家恐龙前腿电影版又 又係其實好灰嘅，又加啲紅色、粉紅色點綴啊，即係成隻嘢個底係灰色嘅嘛，中意。 哦，咁樣。 係啊，鬼佬係中意呢方面嘅機械設計，唔知先，硬係要畫少少所謂實踐化咁啊。 係，佢中意啲金屬色嗰啲咁樣，佢做玩具咪變灰色咯。 冇錯。 即容易掩飾啲係嘛？因為出玩具嗰陣， 係唔使成隻油曬嘛， 慳翻啲油啊。 咁如果成隻紅色啤出嚟，又嗰紅石嗰超級仔啊嘛，佢哋好似啊。 因為佢全膠啊嘛，鬼佬嗰啲係。 係咯， 嚇， 都係。可能配合佢啲產品啊，要。 係咯，所以我嗰隻色係怪啲嘅，機械化今次係。 嗯。係啦，咁啊，大家睇下先啦，睇下中唔中意呢個新戰隊啦，好唔同嘅，呢個同以往嘅好多嘢嚇。 嗯。 我初以為佢係好認真嘅，但原來都係歡樂嘅啫。 哦，咁戰隊好似唔會認真好耐啦，已經。 唔係，因為你睇下佢嗰個喂，俾我噴咪，唔好噴咪喂。 嗯。 咁呢個戰隊咧，你睇下佢嗰個，哇哇咩事啊喂？黑武士嚟咗喂？ 嗯？ 點解好響聲嘅？ 即係個收個問題啦，應該。 我唔知，我聽到好。 我呢邊冇啊。 啊。唔係講埋呢度，韓永走先㗎啦，係啊。咁啊嗱。咁佢講埋佢嗰個船嗰、那個即係叫個所謂基地嗰個司令室咁啦，咁佢後面就好似見到係個咩嘅個玻璃咁有張凳嘅，咁但係其實佢整體呢就似一個兒童節目嘅錄影廠錄影廠啊個 feel。 係，我都可以我都啱想講啦，其實好似有少少舊4-30嗰啲玩法。 係啦，冇錯，有少少，就算唔係430都閃電傳真機啊。 嗯， 係咁樣嘅。系啦，咁但系冇乜特別嘅，咁如果佢走嘅路線都係原來都係歡樂嘅，咁 OK 啦，係咯，咁成班人都係好鬼熱血啊，咁喺度嗌啊，咁遞曬起手耶，咁嘅喎，係啦，咁樣嘅， 係啦， 咁啊，係咯，有興趣睇下先，睇下先講，係啦，咁我又覺得呢套點都值得睇下嘅，因為有咁多新嘅材料擺落去，係咯，起碼冇悶，咁但不過咧，有一樣嘢冇變就係咧，延長曲一定係跳舞， 係嚇。 而家一定 冇錯 呢樣嘢， 係啊，唔係跳 緊度舞啊，唉，都冇乜大分別嘅啦，都係啲傻下傻下啲嘅，好細路仔啊，咁即係我諗佢哋都係想延續翻啲即係啲細路仔跟住跳啊咁嗰啲咁嘅嘢。 哦，係啊，全部跳啊，而家係， 全部都係跳，咁咧，係，咁點都好過嗰個無線啱嗰度咩嘅，咩紙巾要好玩嘅。 哦 ，OK， 有冇睇啊？ 嗯， 有冇睇啊？阿何妙有冇睇啊？ 紙巾要好玩冇 哦，一團超人啊嘛，阿新兒介紹， 係啊， 好 唔人哋紅色手套嘅藍色 喎，都唔係重點呢、這個，都唔係一團超人嘅問題，即係成個嗰、那個劇係唔好笑嘅，係即係你笑到都擠唔出嗰只嘅， 嗯係， 冇錯，我嗰時亞視咧羅偉鵬你做嗰套嘅， 係 嗰、那個香港 嘅廿個， 一時候扮木村拓哉喺度。Gatsby 嗰度咧， 啊系唔记得咗嗰个 嗰度好好多啊，大佬。 吓、啊，我套都麻麻地嘅，其实。 唔系嗰度即系间唔中有啲 gag 位，好笑。 啊，有啲笑位咯，唔系话即系咁好笑咯，但系呢套应该一啲都唔笑啊，呢啲系。 讲嗰套咧，有时系佢个位到唔到，或者佢唔系咁即系捉到个位，但你见到啲人演都 OK 嘅。 嗯。 即系佢成唔成功啫，但系佢唔系演都演唔到啊嘛，未至于噶。咁佢都觉得佢搞紧笑系咪？ 系 呢、這个最紧要好玩，我唔知佢做紧咩，佢系即系做紧笑话。原来我真系 feel 唔到、啊，乜原来做紧笑话？ 吓， 佢系做紧乜啊？成有少佢做紧乜？系唔、信打搵嚟睇下，真系好嘢啊！呢出系啊，好唔同佢卖咁多广告啦。OK， 卖咗啦已经其实吓、OK， 喂，咁啊，韩永咪走先啊？喂，韩永走出嚟，韩永已经 系。实喺度联络， 唔紧要啊。咁我哋继续讲咯，系咪？ 系。 好啦，咁我哋继续讲啦。咁啊，讲 C 3系咪啊？ 系。 今个礼拜应该其中一样盛事啦，系咪？咁啊，都好多人贴咗好多精彩嘅一啲嘅即系片段或者相片啦，各大嘅波林啊或者Facebook 都好。咁你讲下啦，好唔好？做咩？ 系。 到底有啲咩？唔係，新年去過噶，新年佢定新年講 啊。咁其實今年咧個場就真係大嘅，因為其實往年咧通常都係會喺九展嗰邊搞嘅，咁就 比較細啲啦，其實都夠嘅。今年 咧已經係喺呢邊會展嘅啦咩？ 上年我又唔記得係咪喎，即係但係前即係總之早期嗰陣都係喺九展啦。咁但係即係係咯，過咗嚟會展之後就其實佢嗰啲檔唔係咁多啊，主要因為 哦， 係啊，即係你漫展有啲咧，你一睇就知道佢會擺到密密麻麻咁啊嘛，即係冇啲冇乜位行咁啊嘛。咁但係今次咧嗰啲通道係非常咁闊落啊，貨櫃車都可以嚇、順利過啊。 嗯。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佢既然有咁多位咧，點解唔攞多啲位嚟做嗰啲 cosplay 嘅 photo area 咧？其實佢有畫嘅，不過咧其實就好細咯嗰啲位。 嗯。 係啊。嗯。咁既然你今次個場咁大嘅話，點解唔索性畫個大啲嘅位咁樣俾佢哋玩下咧？咁啊。 嗯。 因為其實漫展就好多時咧都冇呢啲位嘅嘛，咁咪。搞到啲人嚇又要自己搭景啊，又俾人趕啊，又成啊嗰啲咁。咁既然你今次有位啦，咁點解唔索性做呢樣嘢咧？ 但係 CV 其實原本唔係做呢啲嘢喎，真 係。咁當然係 CV 啊，正常嚟講就係做呢、這個新嘢嘅發表啊之類嗰啲嘢。咁、但係今次其實睇落都好，都有啲走咗去動漫展嗰啲 feel 咯。 直情動漫展啦、因為我記得即係頭幾次咧，我有去嘅咁啊。嗰時就真係有啲嚟緊有啲咩動畫啊嗰啲，佢哋都會有擺啲即係攤位有原畫有嗰啲睇嘅，即係但係啲人話唔中意啊嘛，話嚟到要鳩污啊嘛， 係啊， 就唔係要嚟鳩污噶嘛，嗰個展覽真係展覽。 而家今次夠曬佢哋鳩啊，係 鳩污啦係嘛，咁啊唔知啦，係啦， 不過污到起紅啊啲人， 污到起紅，你話扭蛋嗰度係嘛？ 嚇唔知，好似佢貼話係唔知部機壞定咩，又冇人出聲完。嘈大交啊！啲人好似要先睹為快，要扭到隻蛋為止啊！我揸骨頭五十蚊咯喎， 即係揸骨，即係隻蛋直接可以砌揸骨頭嗰 個。 係啊，啲人趕住要係咁扭啊，跟住好似話壞咗機，唔知定咩，跟住好嘈嗰啲人排咗咁耐，排百幾人啊嘛，我位。 等多幾日啊，街有喎應該。 係啊。 不過有啲人就話咁現場扭，如果有時我扭咗重複，你又扭咗重複，可能第一大重複嗰陣唔 交 換翻咁諸如此類嘅嘢啦，咁啊 ，anyway， 咁啊唔知啦，咁啊 ，Sunny 都有幫手。 係，我琴日都有直播砌呢、這個嚇佢個揸骨頭啦。 係，佢我唔記得係幾隻色啊，好似有綠色、 三色 做，排只藍色啊。 黑色 啊，有隻唔係開咗藍色嘅。 黑三星咯。 哦，黑色三星嚟嗰只。 係啊係，但係冇角嘅呢只係。 哦，係，咁紅水星有㗎係嘛？ 紅水星嗱。我粒抽唔中，但係佢有嘅。 係，哦，咁樣。我見到有人已經裝，即係有啲翻咗去改咗裝咗 model 台，裝咗 LED 係著到燈頭個眼會喐㗎啦。 唔係啊，咁狠。 係啊。咩啊？ 勁喎。 咁狠啊！ 係啊。係啊，個頭我會翻去裝咗，已經食喺度扭下扭下台，著到 LED 咯。 哦 ，OK。 哈哈，咁呢個其中一個景點啦，我覺得扭今次 CV 嗰啲人係呢個揸骨頭 大佬咁樣。 嗱，我排嗰陣時咧，我諗佢應該係即係已經第一批貨賣曬，咁然之後就再翻貨咁樣嚟，咁所以咧佢嗰個人潮咧其實係少咗啲嘅，即係我就夜去啦。 哈哈， 咁咧都唔係排咗好耐啫，咁但係其實我平一入去睇嗰陣時咧，其實真係好長啊條龍。咁因為佢呢度除咗五十蚊扭一個啦，咁另外你扭兩個扭蛋，然之後俾嗰個說明書佢咧，咁就可以換嗰、那個 X 唔係 Double O 同埋呢個 Olisa 嗰個扭蛋啦，應該係即係會場特別版嘅， 係 全紅色扭蛋啊。 系 咯，切嘢啊！真 系呢系几年前，佢唔知喺嗰时卖定定咩嘅， 冇啦，呢个扭蛋系成个主角啊，唔好成日讲呢个啦。咁其实佢成场嘢有啲乜嘢重要嘅展览咧？ 成场嘢啊，咁啊最大个位系 Bandai 啦。咁但系佢 Bandai 其实 啲女系咪主要展览啊？ 啲女啲人都觉得好好系重点嘅。 我覺得兩個咋，其他幾個我唔鍾意。嗰兩個好似賽車女郎咁兩個。 哦、有啲人我見到係搵啲細路同佢一齊咁嘅，咪同條女一齊影咁 啊。係咩快啲貼上嚟睇下喂。 我搵要搵返人嚟貼嘅，人嚟嘅貼咗佢嘅啲細路。 影真佢撐住好多袋喎，唔知做咩嘅呢，派呀。 派啦應該係。 哦，即係裏面係啲咩呢，係啲 catalog 之類。 係囉，類似啦。不過我就攞唔到啦，因為我見嗰陣時冇。 哦，嗰兩個女休息咗啱啱啊。我哋 唔知俾人圍住封住嗰條路去唔到啊。 唔係另一邊箱放緊火啊嘛，呢個地鐵啊。 哦，係啊，係啊。 啊，唔係，如果你話產品嗰度咧，我就冇去咁，我睇相我見到有我間之前提過嗰、那個，即係六寸高嗰隻著衫公仔出咗間Mexico 咧，就有新好多擺出嚟嘅。 即係你話之前出過兩隻 Batman， 一隻著裝甲，一隻係即係嗰個VVS 版本係嘛？著佢係六寸，但係佢係有著衫嘅。你講嗰個版本 係有布褲車一件衫著住嗰隻嘅。 嗰、 那 個甲合金啊，合金甲啊，係啊，個 Batman。好啦，咁而家話嚟緊有啲唔同嘅其他人物係嘛？講下。 咁佢呢度擺好多嘅，我見到有啲，即係其實佢之前公布都有蜘蛛俠啊、Punisher 啊嗰啲咁出㗎啦，咁啱啱出咗都有 Arrow 嗰啲嘅，不過佢有啲漫畫版嚟嘅全部。係。咁、啊、佢見到再鋪又好，見到佢而家仲有神奇女俠啊電影版嗰個啊。係。跟住漫畫版入面有狼人啊、Doctor Strange 啊，跟住我見到佢係呢啲囉，死侍都之前都貼咗出嚟有㗎啦。 嗯。 會出，不過都係漫畫版咯，好似我見到係。咁啊，小丑女就唔掂啦，我見到，因為其實佢都有官圖出咗㗎小丑女，咁但係啲人都講話唔得啦。即係係我講佢間廠咧係蒙如果做麻辣佬都還可以，如果做女應該就爭啲啦，應該。 即係蒙面嗰啲都仲得，一見到樣咧就爭啲。 減半啦，見到樣，你漫畫版都 OK 嘅，真人樣就唔得啦，我覺得。 因為神奇女俠直情好大個頭噶嘛，好似啊。 係啊，唔知我感覺上遠睇佢幅圖又個頭大啲啊，好似唔係幾啱個身咁個比例啊。 以為 SD 版啊？ 嚇，咁唔係嘅，咁你睇下啦，咁佢因為全部著衫嘅，咁應該你揀呢款係即係你。都應該 OK 好玩嘅，我覺得如果著衫佢出得都唔會太差。 揀剝衫啊嘛，主要買翻。 剝衫應該唔得，佢啲車死咗。 車死嘅 ，OK。好啦， 咁啊， 出品仲有咩？ 係 Bandai Hobby， 我見到佢即係有隻係我唔記得個系列係咩啊？即係完成品 Q 版，啱啱近排出咗隻Alpha 初號機咧，就炒貴咗我系列啦。 完成 Q 版嗰隻 係啊，嗰隻應該係 NX 啊。 哦、OK, 系啊，咁我呢咁我见到佢又系话有八个新嘅产品咁，但系好似话系选一个嚟出定咩，我唔知啊。咁啊，见到有咸蛋超人啦，跟住分得波嗰只高达啦，富阿玛，跟住有铁拳突破嗰个最尾嗰个形态啦，系啦，跟住有铁甲万能侠，跟住有机战嗰个古铁啦。系啦，咁啊，系左边我都姓起咁突然间。 神丸咯， 系龙王又龙王丸嚟嘅嗰只。 龙王丸系 嗰只龙王丸嚟嘅，系啦。咁大约系呢啲我唔记得做咩啦。咁但系佢话选一种我咁，但系嗱，应该其实佢唔系出高达嘅话，应该都 OK 嘅，因为似呢个系列 系排个先后次序嘅啫，佢版都做埋又唔出啊，其实。 系啦，咁唔知系啦。 选啊，选边个出先？唔系唔出，唔系其他唔出，我恐怖。 哈哈，咁佢如果新嘅咧，就之前公布话会出，但系摆咗只新嘅就话 X 乸咯。 系。 咁佢话个特点就系个后面佢用嗰啲透明嘅，即系啲胶做咁样，等佢后面如果摆盏灯，佢会透啊嘛啲嘢。 OK。 即系个大髀位啊、心口位啊、个头嗰啲会透到光咁啊。 咁都几特别啦，系 咯。哈哈。咁係囉，都係呢啲咁，我係見到呢啲囉。咁同埋如果擺好似係嗰架 Cyber Formula 㗎，一比一攞個 背景。一比一女神。 哦，係啦，好多人影㗎嗰架。 哈哈。但係點解冇人扮嘅，我覺得奇怪。啊、我係日本版係搵咗兩條女扮。 兩條女喎。 係囉，入。呢度有冇 香港難啲啦、啊。 唔見，香港唔見。 要搵下黃祖藍啦、啊。 吓，一个扮啊， 车人 哦，唔系香港叫车人，系跟同埋另外阿明日香香子，好似香港叫嗰、那个系啊。 咁、哦、都系揾翻黄祖蓝啦， 系嘛？ 揾埋佢老婆咁啊啱啊！ 系一个高啲啊，又系开头一个老婆高啲嘅，系啊，佢开头 佢后屘都真系结咗婚噶，我哋 哦系啊， 唔系佢唔系高咗成大过去噶。 我系大佢，但系我话开头个版，即系佢开头电视版嗰时调到佢高过去噶嘛。 其实系根本系抄翻阿无形神同三四郎啫。 嗯 ，exactly 啊。 系咁，佢呢套嘢《Cyberformula》直提超级机械嚟噶嘛？佢老豆整咗部机俾佢。 我讲佢呢个男女主角嗰个做嘢关系都系抄翻阿三四郎。 嗯， 我觉得系啦。 哦，我啱啱睇翻阿马仔你讲嗰集，佢将会话即系八定几多选一嗰、那个，佢有嗰只系咩机械哥斯拉啊？ 系有机械哥斯拉。 系啊。同埋仲有一隻係呢個Gundam Build Fighter 呢新嗰集嗰、那個主角 機。主角最尾嗰部機啊。 係啊係啊係 啊。係 啦就係呢兩部。 係啦咁。 好返嘅。 嗯。 嗯。咁我係見到呢啲咁台買限定版多啲人我見到都係今年冇咁變咗數貨，往年冇咁覺嘅，今年特別覺嘅唔知係。 咁呢个咪配合翻香港嘅呢个民情咯。 个 style 系啦， 咪嘥咗个 CV 咧。CV 本来就系去睇啲有啲咩新嘢发布，即系包括作品啊。咁而家作品冇啦，有冇话嚟紧啲咩动画嗰啲嘢？ 佢工行咪有个位摆咗喺度咯。不过就佢嗰个 cosplay 嗰条女啲人就个个喺度弹咯。都系港女咯，结果系。 系， 咁同埋好似有个铁甲麻盒嗰个半身咁嘅， 系、哦、 啊， 系啊，系啊， 系啦、 啊。咩、啊、有冇入过去里边睇啊？有冇入去睇嗰个超合金嗰个展品？有冇入过去？ 有入过去，但系佢嗰啲展品嗰个我唔系好知佢有咩新嘢啦。 吓、啊，点解 佢有做 摆咗佢？ 啊 ？V 型嗰啲有冇摆啊？好似。唔係 V 型啊，超力嗰、那個係嘛？超力嗰個有冇？ V 件嗰啲就一定係新嘢啦。OK， 咁佢又有一個嗰、那個 DX 超合金啊，即係嚟緊嘅，即係嗰只大隻啲嗰只嘅超力電級，即係之前係出過萬能俠有機器嗰個咧。 係 DX 合金啊，好唔係 DX 超合金雲好似嗰只叫。 合金雲啦，係啦係啦。咁佢又出咗個即係擺咗個其實個電池盒個一號機就已經有成街喺度㗎啦。咁但係另外二三四五號機就係灰件嚟嘅。 系， 都有展览嘅，就以飞机形态摆喺度啦。咁就有嗰只三万盒都话会出埋嗰只卡通样噶嘛，即系话万盒出咗啦，我冇人出咗啦，咪有只三一嘅，三一都有摆啦。 嗯 嗯。咁呢个应该未出噶嘛？呢、這个未出街嘅，咁咪有摆啦。 系。 咁就摆埋嗰三架机喺度嘅，即系三架飞机嘅，有。 嗯。 即系唔系得个万盒，唔系得个三一嘅。系。咁我就唔知嗰三架飞机系咪？冇理由跟埋只三一架，我唔知佢點樣啦。OK， 咁佢但佢又動埋喺度啦。咁另外咧，佢有將個光子力研究所咧，即係嗰個升起個盲盒嗰壇嘢咧，佢有擺喺度展覽。 哦，係啊，有擺翻喺度。 個格納庫咧，仲要係平時咧，佢將佢褪咗去，但係佢就唔係就係升降嘅。佢 係啊，打橫褪開咗。 橫褪開咗嘅，咁佢有出動就喺嗰度褪翻翻嚟，咁升翻上嘅。咁啊係怪嘅，係咁有啲咁嘅嘢睇嘅，係咁啦。咁當然佢有擺其他啦，嗰啲椅子嗰啲就唔需要特別講啦。 系，咁系好似就有声优嚟嗰啲签名会嗰啲我见到。 系啊系啊。 好似咪有呢个铁血高达里面，但就唔系啲男女主角好似啊。 嗰个萝莉嗰个同埋流星号个驾驶员咯。 系。 阿咩叫咩？仙奴啊，或西罗佢叫系。 你话啲主角有去咗台湾啊嘛？ 哦，之前第一季嗰阵时候去两个，系啊，去咗台湾嗰阵时 系。系咁样。即香港永遠都係睇唔到啲嚇好嘢嚇， 唔係有嗰啲 都 有啦。 唔係今年手指都算係咁嘅，不過佢喺呢套嘢入面個角色唔重啫嘛。 啊，邊個啊？ 嗯，金元手指啊。 唔識啊，邊個嚟噶？ 哦，即係應該你講嗰個係個羅莉嗰、那個。 羅莉嗰、那個，哇，同阿三日月三 B 嗰個啊。 哦， 嚇、 啊。哦 ，OK。哦，即係嗰個本身好出名嘅。 係啊，係、啊。都算几啦，佢因为之前做嗰套乌贼梁红起嘅。 即佢就係嗰个乌贼 係呀係呀。 哦唔怪得啦唔怪得有。 另外仲有嗰个咩范田李慧不过嗰个系咩 宣传啲咩嘅，嗰个系超人嘅喎。咁我咁，但系佢都系即系比较红嘅声优咯。 关超人事？ 系啊系啊。 OK， 好，咁仲有啲咩好嘢睇？ 仲有啊，好劲嘅，唔知点解有呢个 Bilibili 啊？ 咩咧？ 吓，佢咪 Bilibili 会摆咗个档喺度咯？ 吓？ 系啊。 Bilibili 摆个档做咩？即系叫你睇路翻？ 我唔系，佢而家 Bilibili 都系啲动漫都系正版嚟噶嘛？佢话买咗版权嘅。 哦。 吓。 系啊。咁有咩摆？ 佢所以佢啲动画佢嗰啲逢几时播嗰时，佢买咗版权噶嘛 ？Bilibili 个档摆啲咩出嚟咧？咁咪有咩睇咧？ 我冇啊，佢宣传佢啲公仔嗰啲啊，即系佢有个类似嗰啲韩版娘咁啊，你当系。 OK， 咁样。有冇揾啲女扮翻？ 好似有，不过我见唔到。 OK， 好。 咁除咗呢、這个，咁其实佢今年咧系有好多嗰啲 game 啊，啲手机 game 啊嗰啲咧就摆咗喺度咯，即系叫即系。但系呢个好动漫展咯，嗰件事我觉得，系啊，就系咁宣传佢，譬如呢个咩高达有呢个跟登 online 啊之类嗰啲啊，仲有嗰只咩呢个 Power Ranger 咧都有喺度派贴纸啊，系啊，佢都有个细位喺度宣传呢个新嗰个 Power Ranger， 即系呢个电影版。系，不过就冇咩新嘅特别嘢咁咯。 哦，即系纯粹派纸仔啫，冇嘢睇。 啊，宣传下咯。 唔、其实啲人报我唔知啊，我冇去咁，但系啲人报咧真系买嘢嘅，啲人讲。即系本身 Figma 啲咧，佢有啲咩会场限定啊，同埋咩排几粒钟咧，话咩打尖嗰啲都系为咗买埋限定嘢嘅班友。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跟住佢好似话唔知点样，跟住有咩限量，即系我唔知佢好似话。Facebook 啊，我定咩咁有啲俾 like 跟住會送嗰啲 Figma 用嗰啲圍巾啊，有唔同顏色啊，但已經冇曬噶，即係佢要俾套翻落只 Figma 個頸度嘅，嚇，咁佢都係用啲嘢吸引啲人啦。咁香港次如果呢啲咁爆嘅話，一定係有啲嘢啦。平時我講 CV 早幾年都完全係好靜嘅，都冇人貼嘅，因為冇嘢賣啊嘛。 嗯 ，OK， 嚇。 即系今年就引入晒啲咩木棉花啊，咩 cosplay 啊，新华行啊，嗰扎咧，即系基本上都系喺度买嘢嘅。 系啦，瑞华行嗰度咧，又我见到系劲劈价，啲咩百兽王啊 ，Super 和合金，唔系 Super 和金 ，Metal 标Metal 标同埋 Metal 房嗰啲全部减价啊。 头先你讲新华行系卖咩？卖国货嘅。咩新华行啊？新华社啊？ 唔系，佢呢度有。 唔系新华行有另外一间噶，有一间系，我好似系拆咗火定咩噶？瑞华行。 即 系 新华行。瑞华行系啊， 我哋好早之前，几廿年前嗰时拆咗火，系有一间叫新华行噶。 哦，即系唔系平时我哋讲嗰啲嘅。 唔系， 唔系卖啲大陆嘢嘅。O K。 唔系。 明白。好。咁啊，咁啊 ，O K， 咩都系其实系买嘢嘅。 系，都系买啦，香港 系啊， 好笑。 系。系啦，咁啊，算啦，咁啊，揾多啲靚女啊嚟擺下啦，下次 ，OK。第啲我都冇咩興趣啦，都睇。 即係何心情節嗰啲都係睇呢啲啦，都知道你班友都係買同女咁，都係俾曬啲嘢嚟。 係啦， 即係越嚟越唔關動漫事嘅就啲嘢。 係啊， 咁佢今次有一個叫咩我最喜愛的動漫角色兒童繪畫大武集嗰、那個。 嗯 呢、這个真系都、啊、叫做几有趣啊！见到啲佢画啦，佢画系啲细路画噶啦，但系我睇到有啲即系佢个咩系我最喜爱嘅动漫角色啦，咁同埋儿童佢画啊嘛，咁但系咧银奖居然个佢又冇贴系边个画啦，咁或者我认唔到啊，咁嗰个系小纪念嚟噶咯， 我系见到样，见到个福五爷系。 咁、啊、另外有个十岁嘅叫崔子龙啊，咁佢画嗰个系呢个 Pokemon 啊，喷火龙嗰、那个佢嗰系列嗰啲 唔同形態啦。但係佢話得都幾有肌肉感喎，但係佢話佢十歲咁，即係呢個畫工幾勁啊！ 哦，如果你喺個喺揾緊即係揾緊燈咁照住 trace 嘅。 哦，呢、這個唔係啊，唔係啊，肯定唔係。 肯定唔係，點解咧？ 係因為佢嗰個係畫到啲肌肉感出嚟嘅。咁但係你喺套嘢入面，佢係唔會咁表達嘅。 哦哦，即係套入邊咁樣嘅。 係啊係啊。佢、直情係呢個係佢個畫風嚟嘅。 唔犀利，犀利。 反而呢個三歲嘅畫呢個妖怪手錶啊，呢位小朋友就真係似係印畫咯。 哦， 因為三歲 係一樣樣嘅，同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做人係。 係真係犀利。 喂，因為而家你學兒童畫的確係教你印嘅， 冇 手筆真係。咁你可以點？ 哦，咁呢個都係咁啦。咁差唔多，系啊 ，CV 就冇咩其他嘢啦。 同我哋关系不大嘅，其实 系啦，系 冇啦吓。咁 CV 咧，同一日啊，星期五隔离啊，即系唔系讲紧个地铁着火系，虽然都系嘅，都系直接着火吓。 系 咁啊，另外一单可能系咪拉着啲火头嘅嘢咧？可能系吓， 系 有一个叫做唔知乜鬼伴你启航咩创业导航咁嘅，唔知咩嚟嘅。 系 普渡慈航咁上啦，系啦，即系都差唔多噶啦，系都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噶啦，入到去喺度，即系我有 friend 睇，走去听，咁啊 sell 啊 sell 咩？有姚明啦、李泽楷啦，咁啊都喺会展嘅， 系 啦，咁其实阿 Sunny 都有试过睇下可唔可以有得听，但系就冇啦，派晒飞啦已经， 系啊，喺楼上几层嘅， 系啊，因为系免费入场啊，咁其实啲人觉得 系 仲有森美做主持嘅， 系 好劲啊，咁跟住就有啲咩咁啊？除咗姚明都有，跟住都唔止嘅，仲有其他有啲做 I T 嘅，即係總之都係一啲成功人士啦。OK， 係咁就話即係教下喎，教下大家路點樣去即係創業咧，即係點樣咁。咁我朋友聽完佢話嚇，全部都係啲 A B C 啊媽女人嘅嘢嘅啫。係係啦，呢個叫咩賽馬會嘅夢想充電計劃喎。係咁啊，大型論壇咁樣。咁佢話李澤楷咧，基本上就話三點咁啊，就係呢個首先你有一個。有個 business plan， 有好嘅 business plan， 咁跟住你就要有好嘅 partner， 跟住咧就要好嘅執行力，咁咦？即係你仲要需要有個媽生你出嚟係咪？ 係點樣教游水嗰時又勁啲啊？未出世之前，又一塊又其他，第一件事要投嗰先，投咗去邊個袋入邊先？ 咪都唔 去嗰個袋之後咧，就出嗰陣時睇下個時間要幾時出。 唔係，你首先要結束咗而家呢個生命啫，係咪？第一步係咪？ 係 分地諗係咪？ 嚇！ 唔係你點投個胎先？ 係啊， 咁投胎嗰陣其實係咪任你投嘅先？ 唔知啊，點樣揀時間啊？ 係咯，咁呢位喺下面閻羅王嗰啲咩規則咁啊？應該佢會教到大家啦，應該係咪？點啊？即係嗰李嘉誠個仔呢啲，即係呢啲秘笈嚟㗎嘛，大佬。咁佢啊，咁個 friend 話姚明嗰度咧就唔中意噏乜嘅，因為佢演鵝嘅講嘢嚇，即係好低音咁，就係佢講。 係啊係啊。 咁佢話佢嗰度係好似講啲社企嗰啲嘢嘅嚇，唔知啊。咁我諗佢先決條件就係你先要係一個 NBA 嘅籃球明星啦。係。咁佢依啲班人嘅成功全部都基於好多嘢嘅喎，係咯，唔係一個普通嘅後生仔嚟喎，佢哋咁。同埋佢話你就今日講好笑，佢話咩話其實你都唔需要喺一定要揾一啲即係咁發達嘅城市啦，地價咁高嘅地方度做，即係做起家嘅。咁話如果你喺美國，咁你都可以揾一啲即係平啲嘅城市。咁我而家唔喺美國喎，咁點咧？ 就叫你去咯， 飛去。 唔係即係香港咁意思點咧？即係喺天水圍啊？你知唔知天水圍食嘢仲貴過灣仔啊？ 唔知啊，佢話香港貴喎，意思就係叫快走。 唔知佢冇咁講咁嘅人。 唔係個意思係啦，香港嗰邊嘢平啦。 咁我問啦，咁我問我 friend 啦，喂呢其實咪啲政府 show 嚟嘅咋？嚇佢話梗係啦，佢話特首又喺度啦，跟住有呢個教育局局長啊吳德儉啦， 係現任特首梁振英。 咁我冇講啊，有吳德儉喺度啦，佢又話咁唔知仲有啲咩啊？喺全部啲大粒啦，喺前面啦，咁係咪即係話其實嗰個應該喺呢度縱火啊？如果對咁有仇恨，咪呢個真係會戰，唔係地鐵啊？ 唔係喎，佢嘅仇恨唔係話佢有債問題啊，俾人哋 搞啊？ 個仔死咗，佢話好似，但個仔就其實生咗喺屋企啊。 係啊， 咁犀利喎！啲平行世界嗰啲大佬 嚇咁冇食藥啊嘛，話唔 係啊？咁我唔知啊，係咯，唔係好難講嘅。可能啲我哋以為現實嗰啲世界先係假嘅，可能佢又為一個清醒，佢係奇洛里維斯咧，可能嚇。是我們才是發緊夢的，你知不知道？我們以為自己鋸緊扒，其實沒有的。 連我怎知道扒什麼味？ 我們 Matrix 緊嘛，是的。怎知道，很難說的，這個世界。是的，那就變成另一邊箱 ,CV 另一邊箱就這樣，伴你啟航了 ,OK? 不是個個都知道啊。咁佢話咩香港咩青英會呀、 啊、 咩香港青年聯會呀、啊、唔係佢哋搞嘅。唔、好清楚係呀。 唔係香港中七會呀、啊。 咩、啊、會呀、 啊、中七會呀、 啊。咩 㗎喔咪依家葉劉成日講呢個咩好似係咩中國進出口聯會呀、 啊。喔、哦、唔係 Connect Us 咩 喔嗰個係另一樣嘢嘅， 另一樣嘢嚟嘅嗰個係，我而家都唔識好多呢個新詞，真 係， 係咯，真係學唔識嘅真係，係咯，係咯，算啦，我哋都係翻入 CP 及下啲嚇賽車女郎，係 啊， 咁嬲啊，唉，唔好咁複雜，係啊，啲女得咪睇下咯，係咪？ 係 啊，影張相咁嚇 ，selfie 下咁算啦，係嘛？係嘛？你再勁啲，你咪攞埋電話咯， 嚇， 有陣好後悔話冇攞啊嘛。 哦，咁樣 啊，會唔會俾你啊？不 過，唔係俾個公司電話你 啊？公司電話，俾人帶電話，係 啊， 係咯，誒誒，唔係阿邊個係啦？鄭嘉穎都係 call 我， 係 啊，係啊，俾個電話你 call 我啊，記得 call 我啊， 係 啊，official 俾啊，嗰個電話有咩問題啫？係 啊， 要俾啫嘛，公司話啊。系咯，成袋紀念品俾你啫，系咯。anyway 啦，咪冇咩去行下呢啲嚇，及下女咁咪算咯，係咪？其實唔到你噶啦，係咪咁 講？ 好，有冇其他？ 講唔講埋日本嗰邊個街機展同大會？ 你可以啊，係咯，我唔識啊，嗰個交俾阿新年講，係咩嚟？ 係呢、這個，咁我有 friend 都其實過咗去嗰邊嘅，係、 系， 咁佢有睇到，咁當然我，不過我呢個資料就都係網上資料啦。 資料 係咯，咁咧就見到主要都係講街機展入邊啦，因為鬥會議其實佢係會係 Nico Nico 同埋呢個啲手機 game 佢一齊搞嘅，但係今年就冇乜特別消息啦，係啦。 Okay. 因為幾個龍頭都耷耷地，係。係、 oh. 啦、 okay. ， 咁。反而街機展嗰邊今年都叫有啲嘢睇下，雖然其實街機你都知啦嚇，喺日本個市場都還好啦，但喺外國其實都接得七七八八，所以係咯，依家有嘢新嘢睇都其實幾好噶。 仲有街機嘅咩？仲有呢樣嘢嘅咩？原來哦 ，OK， 日本都有嘅咁樣。咁啊，見到咩咧？就有呢、這個進擊的巨人啊。 嗯。 嘅街機啊， 點玩嘅咧？ 係啊，係大型機嚟啊，唔係啲嗰啲博球機，唔係嗰啲啊。 即係揸板。 係啦，咁佢就其實似咧之前有一隻叫雙槍激鬥嘅嗰隻槍 game 啊。係。咁你要控制埋個人喐同埋開槍嘅。 即係見到個人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呢度就當然係你要控制個人咁去斬巨人咁啦，咁就兩個掣就係負責控制佢射嗰個索噶，到底射去邊個位咁樣咁啦。 你支槍你揸㗎，定係點樣定揸咩嘅咧？有冇嘢？ 真係好似嗰個立體機用裝置咁揸嗰兩支嘢咯。 但嗰兩支係冇劍嘅，即係得個柄嘅啫。 冇，咁又冇劍嘅。 O、okay, K， 好。 係，咁但係到底斬嗰陣時使唔使嚇做翻動作，我就唔知啦。 你可能要喎、 啊， 嚇、啊，唔奇喎、啊，真係唔奇喎、 啊，係咁呢個就第一個睇到啦。咁另外就光榮啊，會出呢個 VR 佬嘅街機， 係 ，OK， 係啦。咁佢咧呢、這個其實VR 佬就冇乜特別啦，最特別其實佢係 係有一個箱咁，好似戰場之伴咁坐入去玩嘅。 咁、那個咁嗰個箱咪識喐嘅咧？ 聽唔到。 係咪識喐嘅咧？嗰、那個箱會唔會搖啊？會喐嘅？ 個箱可能入面張凳會咯。 哦 ，OK。 係啦。咁佢成個箱就唔識喐嘅應該。 咁點解要坐入個箱度咧？咁 VR 佬唔係應該戴個眼罩就得嘅咧？ 吓、啊，咁佢话咧，仲有会有味，即系会有系啦，会有气味起渗出嚟嘅，同埋有风啦，啊冻热啦，同埋会有水嘅，咁所以咧，你喺个箱入面咁就唔会受外面个环境影响到 咯。哦，咁出翻嚟咪成个落汤鸡咁咯， 或者可能上完雪山咁啊？ 系咯。 上到成个冰桶到嚟 啦，系，其实都系揾人嘅啫，我以为好先进，识完啊，系咁啊，你 喺上高抌啲嘢落嚟啊， 上高抌啲， 系啊，即系成桶水咁淋落嚟啊， 冇错，你冇以为好先进，都系人为嘅啲嘢，即系掌门人嗰啲机关嘛，全部揾人整咯， 系啊，将凳震喺后边条硬嗰张凳噶， 哦系啊， 你讲上次嗰个泰国定边度咁？ 泰国嗰 个菲律宾嗰个啊， 真人 VR 佬， 唔系咦？可能佢都吸收呢样嘢喎，日本仔吓，咁啊咁 先，佢特登整个箱就系唔好穿崩我入边有条友企喺后边， 其实有条友翻， 佢太样衰，如果后边系得个假咁，有条友企后边就 cheap 喎， 系因为箱遮住，以为好先进， 系卖唔到钱啊， 其实都系搵条友变硬你 啊，系，啲人咩？啲个成个箱劲贵咁卖俾啲客咧，跟啲客以为入边电筒嘅，跟住我直接卖咗翻去订嗰货先，跟住后边有道门开嘅话，叫佢搵咗人企入去订，系 咪成捉住嗰个玩嘅个头，拧佢左拧佢右啊嘛，佢配合唔到啊，原来要拧嗰个手喐佢，喂拧左啊拧右啊，那个片根本就唔系 VR 咯， 系咁啊。啊，好玩好玩！喂，唔系喎，系俾钱系做后边嗰个人系嘛？ 吓， 佢仲要拱嗰条女嗰个人啊嘛，我做啊 ，OK 啊，好玩啊呢、這个，系啊，嗰个职员系被玩啊嘛，佢专请班女就俾你去拱啊，诶，我玩啊，我玩，我做后边嗰、那个咋嘛，系咯，一脚伸落条女度，几过瘾啊，大佬， 吓，好。咁系啊，呢、這个但系呢个就未知入面到底系玩咩 game 咯。系，点都系搵个人硬嘅玩。仲有咧？仲有咩？ 好，咁同埋就见到呢个电车高啊。 仲嚟？ 系啊，真系玩揸电车，同埋佢今次咧系真系成个车头喺度嘅。 咁有咩唔同咧？ 佢有今次系三个画面咯。 哦。哦 即系前面同埋呢个左右，咁佢个左右就斜嘅。 哦，咁样。 系啦。咁同埋佢就成个又系咪以前都系成个位咁俾你坐入去玩定系点嘅？ 唔知啊，企喺度咋嘛。 哦，咁总之佢今次就真系好似你喺轻铁咧，你即系轻铁咧，好易睇到佢个入面个车长个位系点噶嘛？佢真系 exactly 系嗰个位咁样咯，有个位俾你坐入去咁样玩嘅。 呢个唔使啊，咁香港可以引入啫，直情架轻铁咪俾钱揸咯。司机唔使请啊，大佬。架电车高啊，边个想揸啊？入钱就揸啊，叮叮啊！ 啲人。但系啲人可能会揸个电车 D 咁， 啊，直情系啊，咪反车啊， 啊漂移啊嗰啲啊， 又放火啊啲人，点做咧后边啊？点揸车啊？又点石油气啊？咪点个咩易燃物品啊？啊，后边有另一个 game 就喷呢个灭火筒啊， 哦，救火 game， 即系全部都系 game 嚟噶，一出街就玩 game 啊，唔使请人喎、啊、咁样系咯。即系我玩嘛，地盤都使请人啫，做 gym 咪得咯嘛。 哦，系 啊，举铁啊咁啊，睇同我拎啲上去，系嘛？因为耕田都唔使请人，我话 golf 场啊嘛， 系啊， 骨泥练花球啊， 系啊， 系啊，好啊呢啲商机啊，系嘛？你杀鸡都谂唔到啊，我同你伴侣启航啊，好嘛？系啊，请我讲啊，应该大佬， 系。 好，有咩？喺我头先 咁啊，仲有 提高咗几多行业咧？你听下你头先系嘛 ？VR 佬人吓、 啊， 人力加佬啊，咁样系嘛？啲全部都商机嚟噶嘛？呢啲系咪先？ 系。系咁就仲有见到呢个百万亚瑟王咧，唔系出呢个手机 game， 系出呢个街机格斗横向格斗 game。 点样可以玩街机啊，大佬？ 哦，咁其实佢都系出翻啲角色嘅啫。 哦 ，OK。 系啊。 点咧？ 好特别啊呢个。 即系佢系打啊，即系格斗打啊。 系啊，横向格斗。 哦，即系真系打啊 ，OK OK。 系。 好好好。 咁仲有呢、這个吓，沉寂咗好多年嘅呢个炸弹人啊。 诶，仲有咩可以出咧？ 系，咁咧佢就其实都系似以前嗰种，即系个其实个玩法冇喐过嘅， 哦， 基本上冇喐过嘅，都系咁样一幅地图咁样去放炸弹啦。但系佢啲嗰啲人咧就全部变晒女咯，即系女体化。 哦 ，OK OK， 系啦， 咁样。 咁同埋嘅佢哋嗰个即系可能打嗰、那个目的唔系炸死对面，而系即系你炸人咧会扣血，但系唔会死嘅应该。系啦，咁咧你个目即系个最终目的系要炸烂人哋嗰、那个基地啊。 哦，咁样。 系啦，咁同埋输咗嗰队嘅话咧，那个角色会爆衫。 又系玩啲咁嘢。咁嗰啲女系点啊？系画卡通样噶。 系啊系啊。 咁如果系咁，佢已经唔再系弹珠人啦。 你都可以咁讲嘅，唔系炸弹人。 哦，即系炸弹人唔系弹珠人噶。 其实系唔同嘅，不过个样基本上冇乜分别。 系一样嘅啫。 唔同嘅。 系唔同噶。哦。 但弹珠人个肚会有粒珠噶嘛，炸弹人就冇嘅。 哦，咁样嘅。哦，系喎系喎，弹珠人会叫啲好似高达咁嘅嘢出嚟炸嘅咁样。 吓。 好。好嘅，好，仲有冇？ 咁啊，仲有最 last 呢单就系消息嚟嘅啫。咁就系三国志大战啊，即系嗰只推卡咗嘅 game 咧。系就四月就会做香港嘅老机 test， 即系新一集三国志大战四啊。 咁你都话都冇乜地方玩街机，仲推咩？边度推去？ 咁我唔知啊，佢做老 K test 啫，有都有试过，即系做完老 K test 系冇出，即系。唔系，即系香港冇嘢，咁你日本嗰边都有嘅。 咁佢真系香港做嚟做咩？ 唔知啊， 嗰间几个场嘅街机而家啫。 即系 name 铺自己嗰啲。 哈哈哈，我试下个反应咁之类啦，唔知啊。 好嘅。 系啦，咁就系咁多啦，呢、這个街机展。 好。有冇其他？ 我呢边就冇乜啦。 好、哦，冇啦，冇，我个马仔边就冇补充。唔系啊，蒙面超人，你唔系想讲两句嘅咩？ 哦，咪两句啦。咁见到个主角临尾，其实系个社长特登整个主角要再变身，咁佢啲病发咁样。食下，咁佢其实都冇啊，都系打紧嘅。咁但系佢后来跟帕德拉，即另外那个 level 50个蓝色红色的反了面，跟着咪帕德拉打蛇掌打到变回人形咯。 哦。 咁佢临变咗人形之后咪爆下主角其实话有游戏病嗰啲咁嘅嘢，跟住话主角咪好似病发咁样嘅发光去消失，咁但就完㗎啦今集。咁但下集影到呢个主角可以冇消失㗎，但是会变咗另外，即係之前打即係另外一个性格 囉。哦，你讲个好串嗰个打机仔性格。 即係佢靚仔嗰啲嗰个性格嘅好似係。咁、跟住即係佢今集呢，其实啲卡俾阿社长收晒嘅啲人。即係连怪医佢啲 level 5嗰啲龙嗰啲卡呢都俾阿社长打跌晒出去收晒嘅。咁下集唔知點解會係，因為今集社長呢出佢整好咗個 level 50嗰、那個fantasy 嗰張卡呢。咁、 哦、 但係佢叫嗰張卡出嚟冇用過，就係、是、叫咗入面嗰隻嘢呢，件甲呢就放咗個波炸到主角變返做人嘅。 哦、 即係佢變咗做肥仔形態，跟住俾佢嗰隻嘢出嚟放個波咁一炸就變返個人形。 Okay。 下家冇將，咁但係下集預告已經影到阿騎士咧，高达嗰、那个咧，佢唔知会攞咗张fantasy 嗰张卡，跟住变咗个 level 50啊。 哦， 跟住佢話要救翻個主角，等佢變翻做。 咁係咩樣啊？呢部唔 同。呢部佢其實係騎士高達咗對眼咁啦，個下半身其實都係即係 level two 嗰個型嘅，其實係。咁、哦、但係佢件甲咪件紅色，好似魔王甲咁啊。 哦。 跟住個頭盔又好似有個甲咁戴咗啲騎士嗰啲咁啊。 嗯哼。Okay. 啊、就紅色去我點樣？咁但係唔知點解張卡會俾咗佢即系唔知系咪拍得拉比咁咩啦？因为本身今集都系阿社长用过嘅。 O、okay, K， 好 咁啊，继续睇咁 O K 嘅，集集有新形态咁都 O K 嘅。 你话见到佢嚟紧有啲新形态，包括有个黄金圣衣咁啊，讲下嗰堆啦，好嘛？ 哦，好啊，咁佢产品嗰度订单咯，见到有啲图咁啊，公布咗有咩新形态。咁个主角有个咩无敌玩家形态嗰个就变咗无端黄金甲啊，变咗 无敌嘅圣衣啊！ 哈哈，咁但系好奇怪，佢变咗唔系头发，系戴咗头盔嘅。 系啊，咁系啊，应该系头盔啊。 吓、啊，有头盔，咁但系佢嗰度有啲好似啲标带咁嘅头发咁样喺个头盔度。 系 咪抌出嚟？咁话佢用又变咗个形态，但系佢可以借呢张卡俾人哋用咧，好似话有唔知十秒无敌状态啊，其他人用嘅。 嗯。 吓、啊，咁又唔知点啊？到时表现咁啊。另外仲有啊女主角啊护士好似都变到超人喎、 啊。到底佢用咗张卡主角变咗女人啦、啊，但系佢变咗 佢自己变唔知咁，但系有个系啊，有个女体咁嘅形态出嚟。 系，即系个女吓，嗰、那个好明显系个嗰个跳舞机嘛。 系啊， 即系护士嗰跳舞机嗰张卡变嘅，系啦、 啊。系啦、啊，咁啊， 因为佢唔系用个无面超人腰带，佢系用好似社长咁嗰嚿咁嘅嘢包落条腰度变噶嘛。 吓、啊，即系好似我游戏机嗰嚿嘢嘛。 咁就到底佢系会变成敌人啦、啊，定咩就唔知啦。 系啊，点解会变到啊？唔知啦。即系如果呢架机应该喺射像度嘅。 系啊，咁啊变咗女干部啊，真系。 吓、啊，唔知系要打定咩啦？咁啊，另外仲有应该系唔知系帕德拉定咩？佢有个红色、蓝色嗰个有个新嗰有个斧头咩嘢，又变 level 加九嘅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 吓、啊，咁啊唔知啊，咁要继续睇啊嘛，系啦、啊。 O、okay.好啦，咁今个礼拜系咪七七八八咧？要报啲嘢都 系啦，差唔多。 嗯 嗯 嗯，预告片好似《加啲学家时》有套新啲咯，第二集嗰个预告片多少少嘢。 系多啲咩？ 咪喺度佢讲喺度搞笑咁咯，咪逐个逐个打啲名咁show下佢哋咁样咯。 但系最尾唔知咩有嚿石打去嗰个中国妹嗰度啊？ 系咯。 哦，唔係我韓國人嚟嘅，韓國撈唔知佢老豆好似 係俄羅斯啊， 俄羅斯係啊， 你話佢啲身材勁過黑妹啊， 啊係啊，但係個樣又好韓國人，個鼻好扁嘅，咁啊呢套就化大妝都睇唔到啦，咁有觸覺啦呢、這個扮嘅， 佢唔係人類嚟嘅呢度 啊，呢度都冇 外星， 即係主角係人類嘅形式係， 咁啊係， 係咯半人啦，主角叫做個樣係似人樣啊， 哦今集佢老豆個星球啊嘛，終於講。 系啊，都系讲佢老豆嘅故仔咁啊嘛。咁啊，同埋见到今次啊，火箭浣熊好似个背脊唔知系咪装咗个反地心吸力装置浮喺度嘅，平时系。 啊， 哦咁样嘅，好。 系啊，我见到佢平时讲嘢浮喺个空中嘅，可以。唔掂皮咯，今次系。 嗯。 系啦、啊，咁啊都系咁啦，咁到时睇啊。呢套就唔会预佢甩碌嘅，预佢睇下有冇咁好笑嘅，其实系 啦。唔会，冇可能甩碌啦。 系咯， 好睇重嘅， 即系佢咁嘅配搭，我觉得啲人系唔会甩佬喎。我系 我冇得甩，冇得 甩。系睇下有冇好似即系之前第一集冇笑嘅，其实 好啦，咁啊好，冇啦，冇嘢。 哇，差唔多啦，嗯。 唔系咁啊，咩复仇者咯，佢都有啲 interview 嘅，不过就系 interview 啲人咯，系咯。 哦，系。 无限战争咁咯。 哦，都系讲嘅，我段又冇咩冇片冇新片睇嘅，我段又。 系啦，即系 啲人喺度吹下水咁。 系啊系啊，访问翻班演员咁样系。好，咁啊，大家上翻群组睇啦，有噶啦，全部都。 嗯嗯。 好啦，咁下礼拜咩做？系咪功夫瑜伽？ 系。 弱到命除。 系啦 系啊。 系啦，咁有套咩因为我爱你什么嚟？ 应该都爱情。即系为咗呢个情人节啦。 咁可能系啦，系。咁啊，系咪做冇？ 嗯，科幻应该系咪头先优先场嗰套 Space Between Us 嗰套 啊？系 系 啊，来自火星的爱系啦， 系啦。 咁我唔系好推荐。喂，呢套有冇嘢想问两句啊？头先话想讲咩？你有冇嘢想问咧？我又唔知讲乜啊？ 我唔系冇睇都讲咗，其实如果佢拍翻条女唔系咁细，同埋个重点向翻爱情度会好啲咯。 咁佢本身喺度走嚟走去，但佢又拍上床，我完全九唔搭八咯。其实 系咯。咁同埋你有 sell 到咁爱情片，咁原来唔系搵女，系搵老豆咁。 系啊， 系啊。 Okay. 不知啊。 都冇啦，冇好。 冇啊，下个礼拜冇。 最近个礼拜23号系咪？咪云空灵啦，即系政治啦。 系。 嗯。 仲有咩？仲有呢个马克华宝同埋恐袭波士顿马拉松啦。 系。 系啦。 系啦。嗯，仲冇？ 仲有就。呢、這个有套叫做咩癫嚟你中坑我， 系啦，即系唔知系咩第啲国家片嚟嘅，唔知法国嘅 嗰 啲，咁 啊，但系佢就 当时咧着到好似个太空人咁，我谂唔系 嘅，佢话佢系黐线嘅，应该系， 系啊黐线嘅呢个真系， 系23号香港有大创业家有啊 Michael Keaton 嗰套， 系啊， 冇错啊，哦， 系23号做 啊，好好睇啊，系咯， 嗯，系。 即系讲 埋咁话，系阿 Kylo Ren 嗰套《沉默》都应该话系，哦，咪26号优先啦。 系，哦， 系啊， 系啊，正常要3月23号佢话。 哦系，哦争咁， 系早成个月做， 争咁远。 好，咁有冇咩跟住啲戏想讲？ 啊，仲有蓝可咧咯，23号。 一费事讲咁远啦，唉，有冇嗰啲戏想讲？ 哦，冇。 冇啊，咪。狼人好似话会过去台湾宣传佢一套 Logan 啊嘛， 系，我都预咗。 啊，肖正文吓，吓佢讲话去台湾啊嘛。 不过日本一定去噶，你放心啊。 系。 佢去咗好多次啊，因为已经系。 我唔知啊，上次嚟过香港，不过香港冇反应啊。 去日本佢识讲日文嘅大佬。 咁样。 我讲真嘅。 嗯。 因为佢自去上电视台，好开心噶，去日本系。 嗯。 好，咁啊。 系。其余啊，冇啊！如果之后你都系之前讲嗰啲咧， 系啦， 即系近啲可能有King Kong咯，即系如果大啲科幻片算。 如果大啲，下一套就系系咯，就King Kong咯。 King Kong 几多？3月9啊？ 3月9啊，咁。 O、okay, K， 好，即系都等紧嘅叫大啲科幻片就King Kong啦。 系，嗯，跟住啊，3月16咪《美女与野兽》咯，下月 系。就有呢个九江清豆腐啊，都系 即系大啲啊，讲嗰啲大啲嗰啲啊，嗱，《攻壳机动》 冇啦， 3月30先有噶啦，《Power Rangers》3月23系咪？ 系 系 咯， 系啦， 同期就有《外星生命》啊， 《外星生命》都系3月23咯，咁即系点啊？都又疏疏地咯，开始 系咯， 唔系系佢系突然间2月系收咗机，就要去到3月先有啊， 嗯， 系咯， 系啊。 OK， 好，就唔讲咁多啦。咁有冇啲新知道上或者一啲大啲要讲？冇啊，算数。 冇啦。 唔讲啦，唉，你话闷啊，唉。 系，差唔多啊，都系之前讲嗰啲。 冇半年冇用噶嘛，啲人啊。 嗯嗯。 系，都冇乜气啊，因为讲完啦。 好。 讲完。 讲完。冇错。好。好啦，咁啊，鸣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讲下我 email address 系 ta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欢迎第一写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最后头我哋会摆上埋 autocast.com 齐同 sci-fi411。咁另外仲有呢个 sci-fi-backup.thisistap.com、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 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大家嗰啲更新咗之后咧，咁 castsquare.com 香港播放啊就会。隨住更新㗎，咁另外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呢就去 rack 咗先啦，咁佢星期一就會更新嘅。好啦，咁大家記得呢去支持我哋嘅專業啊，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同 sci-fi all the way 嘅。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 339261276632,339261276632 嘅。咁呢個 YouTube 嗰邊點啦，新年嗰邊有冇咩 暫時呢幾集都未更新得到， 系。不过其实咧，我哋惯性咧系有另一个就咁净嘅声音同埋一幅图嘅 backup 嘅，咁大家其实 系 去分享嗰个都得嘅， 系。 因为其实其他节目都好多都系冇片嘅，即系都系听嘅啫。OK。 系，但系今集我谂可能都可以做咗先嘅。 OK， 好，睇下，好，好啦，咁如果我哋有新嘅 YouTube 抌出嚟，大家就睇啦，转贴出嚟啦。 OK， 唔该晒，系咯。好啦，咁另外网上播放时间逢星期一有 Rack 先，咁 OpenSkyRadio.com 嘅时间逢星期一有我哋后期制作版同埋经典重温嘅，好啊，好啊，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拜拜。